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8月11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18分。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咧，仲有兴旺诊都响树嘅。 系，欢迎咁多位。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吓。咁、我哋咧就今晚咧就迟咗少少，因为少啲技术嘅问题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因为我又唔记得咗咧整嗰个即系 schedule 嗰个嘅。 schedule 啦， 系啦，咁啊，即系唔记得咗排程咧，咁啊变咗咧就冇通知嘅，可能会吓，咁啊希望各位 系咪对 show must go on 啊？ 咁我哋不嬲都 go on 噶啦，系嘛？喂，我哋可以讲呢句喎，啊，因为我哋系俾你呢个热血公民咧，呢班唔家产打压咗好耐噶咯，我哋今晚梗系要继续讲啦，个个礼拜六尽量都抽时间喺空气之中同各位益友会面啦，系咪？啊，我哋可以讲呢句喎。但屌你谂你陈秀慧唔可以讲呢句啊嘛， 佢嗰啲活动都未公布，佢都照行嘅。 你老母你啱啱先至死咗个奶奶，你讲呢啲咁嘅嘢有冇人性啊？ 佢就系冇啊，但系 呢班冚家产嚟噶咯，所以咪讲咧 ，the show must go on。喂，大佬，你嗰啲 show 系临时谂出嚟嘅啫，嗰啲咁嘅咩栋笃笑啱唔啱啊？你估你 即系佢第一次嗰、那个，佢唔系。唔系恒常嘅节目嚟噶嘛？ 梗唔系咧，佢临时啦，系佢老母佢奶奶死捻咗先至话拎出嚟宣传嘅。 先公布嘅呢、這 个。你老母咩 ？The show must go on 啫，我哋个个礼拜六都做，想打压我哋冇捻咁容易，唔捻俾我哋做，又话我哋咩啊？嗰阵时屌鸠我哋，话我哋唔即系不点名闹鸠我哋，话我哋唔收钱咧，就唔专业啊？记唔记得啊？清算 KOL 啊，又话要。 佢同埋话你净系识喺度笑啊嘛，喺度奇奇奇。 关你捻事啊？咁嗰阵时你陈秀慧话好好听。打电话上嚟， 做功课又听， 屌你老味又打电话上嚟， 哎呀好开心啊！ 点解扮佢，扮得咁生鬼啫？ 喂，我俾你听到呆忍咗。 喂，嗰阵时好多噶，热狗啲主持打电话嚟啊，记唔记得啊？ 即系呢个称号唔知系咪末日狼嘅人都打过上嚟啦，原名蔡文龙。 哇！你咁佢其实咁犀利， 我嗰阵时冇同你讲，好多我知噶。 系，即系呢个陈元康网名陈四，啊呢一个陈道，诶呢个网名唔系网名陈道，原名黄敬业，屌真系捞乱咗。 仲有啊？ 仲有边个打过上嚟啊？ 仲有呢个 Toby 啊，原名杨德贤啊。 吓 ，Toby 杨。Toby Young 啊，要讲埋噶，屌你成班人渣嚟噶啦，够清算我系咪要？ 几开心佢哋， 系咪清算我哋啊？屌你老味，依家我哋又冇，我哋唔捻记得排程啊！依家啱啱开台啊，嗱，依家几分钟啊？听完歌依家五分钟到啦，嗱 ，Facebook 已经750个亿友啦 ，YouTube 咧就200位亿友啦，即系差唔多千人啦，已经千人台已经。唔系，好似你热狗今日，喂，你真系好笑喎！今日呢个咧，话说阿郑锦满啊，就搞咗一个嘅 呢个港独分子， 系啊，呢个屌你自称港独派吓，呢个货真价实嘅港独派，即系依家唔捻认啦吓，唔捻认都唔得，有记录噶，你个扑街啦佢，一定通知你嗰个新界东嗰个选举主任，咁咧佢又话搞咗个咩神秘嘅，即系直播嗰个活动啊！屌你老母得几条友睇，搞个播几分钟都得几条友睇，咁你点捻咗万人台？请问唔捻好再呃人啦？喂，依家任何人啊，即系搞网台嘅，你要讲啊吓，冇人唔用 YouTube 噶啦，大佬乜捻嘢自己整个 server 出嚟 D100 啊，用 live stream 啊，佢都冇 high 咗嗰个直播人数啦，我哋成日笑佢咩？几多人？几多人？系咪啊？几百有几百有，其实同我哋差唔多啫。即系大家斗快，即系跌到零咧，可能佢先。即系一人同时喺度减。喂，即系起码 D 一百咧，嗱，第一佢就冇自称系万人台先啦，系咪？咁我哋又其实即系纯粹系笑下佢啫，揶揄下佢啫，因为佢又冇自称万人台，所以佢就算系得几百有听，我都觉得冇乜问题。你明唔明啊？ 咁好多台都系咁上下噶啦。 咁你讲政治讲时事嗰啲嘢，咪系咁上下噶啦？你想万人台咩？真系打机个达哥，我啲成日讲打机嘅达哥，因为佢一个潮流嘅指标。嗱，廿年前咧，潮流指标考你啦，系咩台啊？ 廿年前啊？ 吓 ，TVB 啊？ 唔系，听讲电台。 咁商台 系一定系商台噶啦，九零三啊，商业二台啦，巴捻币啦，系咪？喂，依家。讲紧2018年呢个境地，就系阿达哥，我成日唔记得佢原名叫咩啊？嗰、那个达哥唔系 林伟华定系林伟啲咩？ 唔知林咩林声啦吓，喂佢啊最系指佢嗰个 指标系小波子啊，我搞错先啦。 咩小波子啊？ 指标咯， 唔系小波子咧就儿童噶， 有个大 J 嚟，唔好早闹。 大 J 都过气啦，依家唔兴噶啦，依家兴小波子啊，咩乐啊嘛，嗰、那个系唔记得咗，即系小波子啊，好多啲靓仔睇噶。喂，你唔好笑啊，起码佢讲粤语，系咪先？起码佢讲粤语， 冇睇过听唔知。 唔系，起码佢讲粤语先，你唔好拧气佢啲内容好捻交流都好啦，佢起码讲粤语嘅，即系我觉得都唔好耻笑佢啦，已经系。起码喂，起码佢系讲粤语先啦，大佬，佢唔系讲普通话，即系冇得好讲噶啦。即系虽然啲质素就即系可能你拍就好啲， 妈未睇嘅， 唔系，咪可能你可以租租去搞个 channel， 会好睇过佢都唔定啊。 搞个租租 channel， 系搞咗租租 channel， 你同阿租租去搞，可能发达都未定。取代呢个小波子， 组成嘅童子军 啊！唉，真系咁啊！依家嗱，潮流指标就系阿达哥啦，系咪？喂，达哥就讲紧几千人咋，大佬，你点样可以超越到佢啊？ 喂，就算嗰、那个即系港鬼嗰个潘少聪啊，全盛时期网台啊， 系 都唔敢自称万人台啦嘛，佢加埋重温好似有嘅。不过佢冇你咁样嚣张啊！ 乜冇人会喺个网度自称万人台啊？搞唔捻啲点啊？条数系嗱呢 个系啦，呢、這个林日朗即系唔系林日朗嗰、那个梁日朗咁柒嘅啫嘛？ 系嗰、那个咩啊？梁日朗吓受薪职员八唔知几多钱啊？要抄翻嗰份表啊！系有人 send 过俾我， 16万好似 咩啊？ 加埋16万啊嘛！ 你老母喺加埋16万，你点样计条数出嚟啊？捻样喺度揾笨柒啦！你成班友，喂，好简单嘅啫。我哋咧计嗰条数咧就唔系计 archive 咧。喂，我哋一人每人揿20次得，大家可以揿多啲啊，有广告。唔好装 app block 真系揿多啲。我哋咧就有一打边炉，因为下个礼今个礼拜五啊，即系下个礼拜五咧，我哋就同兴旺诊啊咁几个去即系打边炉噶啦。吓咁啊！大家帮手揿下啲广告 啊！话时话啦，你啲片放都放得好迟喎。 唔系，因为呢个咧又有好多益友咧， 向我而家未放， 向我哋咧即系提出一个建议咧，就话要即系尽量啊，就系即系节目做完之后咧，就要即刻放。咁有阵时我哋又唔记得咗嘅，会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咁啊，所以咧，一阵间我就会放翻两集上去噶啦，即系今晚同埋上个礼拜嗰集啊。 系， 大家多多支持啊！喺 YouTube 嗰度就免费订阅啦，揿下啲广告啦，啊，咁啊，次次有埋单嘅大佬，你知我哋啲广告捻奀嘅已经。 下星期打边台啫。 咪系啊，咪讲咗噶啦，已经啊，边个翻嚟啦嘛？ 刘小丽就嚟选喎。 咁点啊？关咩事啊？ 你今次开咩盘？上次你话请我打边炉。啊！边个先输啫嘛？ 哦，咪呢个冇乜关系嘅，不过讲咗就系打边炉就打边炉噶啦，因为已经系 下次啊话， 下次就下次先算啦，佢输咗先再庆祝啦。你即系咁快讲定下次，哎、你真系 预咗庆祝啊！ 哎、你咁快讲定下次喎、啊，真系咁啊系冇诶呢个喂，咁啊讲翻呢一个正题先吓。咁啊，话说咧，上个礼拜啊，咁啊。即系汪洋就喺度即系报丧啦，系咪喺 Facebook 嗰度屌你乜打一句嘢，就话佢老母瓜老衬啦，系咪 ？Facebook 报丧都几罕见喎。 唔系佢咧嗱，本身咧 Facebook 报丧咧冇问题嘅，我觉得 因為如果你平時都有貼開你嗰啲親子活動啊，或者都有提下，但係佢平時唔撚提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佢突然之間佢老母瓜老襯就專登整出嚟，咪即係叫你課金咯？屌你真 係！然之後真係有人課啊嘛， 就課白金啊嘛，佢就係想目的就係咁啫嘛。好啦， 你《熱血時報》出篇新聞係咩啊嘛？好似《蘋果日報》都間中頭版都有人，即係有啲人親人死咗都會貼篇嘢喺度噶嘛，附文嗰啲。 附文嗰篇叫係啦。 系，我又唔做呢啲喎。 唔系，但系佢咧，你上个礼拜咪见得到咯？屌你残秀慧呢啲咁嘅人渣败类，死只猫就写几百字出嚟喺度怀念只猫，你明唔明啊？喂，你老母你呢啲唔卵系人嚟噶啦，啱唔啱啊？喂，有乜可能啊？你奶奶死咗就写一句，你只猫死咗写几百字，你即系喂，你只猫仲紧要过嗰个奶奶唔系嘛？ 即系佢可能真系咁睇啦。 如果你系咁睇，你唔好捻提啦。你提你奶奶把捻咩？你个臭閪啱唔啱啊？喂，婆媳纠纷就梗啦，但系都唔捻系咁捻凉薄啊嘛，啱唔啱啊？你老母閪呢啲啊，就算你自己对个奶奶唔捻尊敬，都唔可以写出嚟啦。 你收埋个心老板就。 喂，仲有啊，佢嗰个咁嘅反骨仔啊，又系正扑街嚟，话俾你听。你老母个老母啊，头七未过又话搞个咩笑死朕栋笃笑 sit down comedy， 你老母閪你去食屎啦！原来佢依家持续性咁搞嘅，就叫嗰班傻仔请佢食饭，你明唔明啊？ 佢仲要自爆咗添， 系啊，仲要自己录段片又系自爆，话咩有啲人咧系即系质疑热血公民啲货金攞嚟饮饮食食，佢话系，佢自己认咗话系啊，有片为证啊，大佬喺我哋本土台群组有啲亦有贴咗出嚟啦，已经。啱唔啱啊？呢啲咪贱人嚟咯，正一屌你老母！你以为喺度撒？你知呢叫撒奶呢啲？ 即系佢觉得你唔知啊咁样。 系即系好似 大佬，你唔讲埋啲货金俾你饮饮食食，然之后陈柏洋一个当值律师讲埋呢句啊嘛。 系啦，讲埋啦。喂，仲有啊？你呢啲都系人渣嚟噶，话到你依家仲喺度帮紧佢嗰啲咩陈柏洋、郑锦满同埋嗰个咩严某、杨家伦，三个都系人渣，话俾你听。屌你老母，搞乜嘢热血凤凰计划啊？啲钱去搵咗边啊？搞间鱼血凤凰有限公司，我屌你老母，你把冚家铲助纣为虐，帮咗乜捻嘢义士啊？你呢三个冚家铲收几多钱啊？喺郑松泰议员办事处叫人捐钱俾义士，公开条数啦！屌你老母，即系我好捻憎呢啲人就系乜捻嘢咧？下下搬个义士嗰个抬头嗰、那个牌头出嚟就叫人捐钱。屌你老母，原来你热血公民啲货金攞嚟饮饮食食嘅， 即系佢仲要大言不惭咁讲出嚟啊嘛！ 咁帮咗乜嘢义士啊？搞乜嘢热血凤凰啊？屌你老母！咁你真系佢义士咁边个帮啊？你老母閪你就利用人哋嗰啲善心，你仲要话攞嚟饮饮食食？你老母閪你讲得出口嘅你黄杨达呢把冚家铲真系！你兴唔兴啊？仲有你嗰三个卵屌冚家铲，你坐监系咪坐到懵卵咗？学阿陈云根话斋，屌你老母閪！杨家伦就话坐卵紧嘅，依家仲喺嗰度，仲话要咩化身阉人定阉人张飞，真系清算我哋。 你 老母臭閪！瞓觉啦，快嗰个算数啦，嗰个当仲坐紧，坐到懵捻咗。你老母閪，你陈柏洋嗰啲唔捻系已经系屌你老母閪，你已经系知道嗰班人系乜捻嘢人嚟噶啦。郑松泰嗰份两万五蚊养你个扑街过世咩？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醒下啦，冚家铲！乜捻嘢热血凤凰啊？帮咗啲乜捻嘢义士啊？点样更新啊？柒碌！你老母嗰坛嘢呃咗几多钱啊？又仲专登搞间公司出嚟，你老母臭閪就话要即系帮啲义士，你老母嗰啲钱去捻咗边啊？啊！ 即系从不公开喎，佢哋 嗰阵时系喺度嚟夹坏我哋咧。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所以咧，有呢啲咁嘅同路人咧，即系以前啊，2016年之前啦，我讲紧，即系你话呢啲即系喊三声话俾你听。嗰阵时我哋咧就第一个企出嚟咧，吓、啊、就质疑佢喺学民思潮，即系嗰阵时啊吓。 散兵嗰阵， 即系依家，即系依家我哋都唔再质疑佢咧，因为佢都屌你锒铛入狱，冇嘢好讲啦，系咪？已经系嘛啊？咁啊，但系之前讲紧。 我哋都已经质疑话，喂，即系你学文思潮啲一盘数系可以唔公开嘅咧，话筹咗咁捻多钱系咪？又七日游行，又屌你老母，又抌心口捐款呢啲路路，条数从来唔捻公开嘅。好啦，喂，我哋质疑我哋嘅事，一关你热血公民捻事咩？屌你老母，臭閪，你又加把嘴落去，你老母臭閪，关你捻事咩？你条数咪仲捻衰？ 佢一直就用咩咧？熱血時報係一個商業機構，就唔使公開咁樣嚟掩飾咯。 你老母，你商業機構，你唔好話幫義士啦。 即係嗰啲數基本上即係幾間所謂公司嚟交嚟交去啫嘛。 咁你幫咗邊個義士啊？有冇名啊？ 鄭錦滿咯，幫咗一個。 你幫嚟幫去咪鄭錦滿同埋陳柏洋？屌你老母！呢兩個所謂義士就係喺鄭松泰議員辦事處出公帑出糧嘅，咁都唔撚係嗰嚿捐款嚟啊嘛？你明唔明啊？喂，嗰嚿捐款去喺邊咧？其實係，喂， 佢嗰陣時有講過嘅，就係俾錢呢個陳柏洋去學配音咯。有講過啊，嗰陣。 呢家配咗啲咩出嚟啊？嚇？你郑锦满又学咩啊？又话整饼啊嘛，记唔记得啊？一早批捻死啊！你整唔捻到噶啦，整饼你又咁早起身咩捻样？又懒惰，屌你老母！点解招华章起身整饼啊？屌你咩起得身整饼，不如做马夫嗰个 啦。 你老母点捻样整饼啊？你啲咁嘅捻人，冚家产呃啊嚿钱又唔捻咗去边，直头呃钱。我话俾你听，条数唔捻公开嘅，你帮过边个义士啊？你讲啊！有冇数啊？你老母你行政费又扣几多啊？粮都唔捻系，喂，筹咗啲钱翻嚟，屌你老母！你话帮啲义士，我唔知你帮我边捻过到依家呢一刻为止，你仲话攞啲货金攞去饮饮食食嘅，你自己认捻埋嘅，你老母閪你好系死捻咗佢啦！跟捻住又话搞乜热狗仔队，影咗个两张相，嗰两张相系垃圾嚟噶嘛？一张系求其影个军佬， 请下边个噶嘛？请个族即系。称我租儿巴嘅人啊嘛，即系又系请自己友啦，扑街！ 你老母即系咧，我就觉得喂，全真社起码佢攞到好多料出嚟，你估物论佢有啲咩料都好，喂，起码人哋嗰啲系有主流媒体去报道，系有新闻性、有公共性，系咪先？呢个系 佢条数系会公开交代，即系请人咗几多，气场咗几多， 系 即系佢其他系会讲翻出嚟噶嘛。 你老母你走去影啊！李嘉诚入去中联办嗰度拜年，我已经觉得好捻离谱啦。咁捻样都当系新闻，之后仲自爆用 iPhone 影，你老母即系冇买到嗰啲咁嘅即系摄影器材嘅。跟住咧，阿曾俊华嗰个搞个 show， 即系誓师大会，你求其影个人又话嗰个特务，你老母臭閪真系，咁啊190几万啊！原来话攞咗饮饮食食啊，你好去死捻咗佢啦去！ 呢、这个咪陈延康啊！我之前我听晚醒冇睇样，仲喺度帮佢兜啊！人系要食嘢，你咪豪饮豪食啊嘛，大佬！ 你食咗百几万，跟住啃死你班冚家产啊！屌你老母臭閪！你即系你嗱，如果你纯粹屌你老母，即系呢啲仲可恶过喺条街度呃钱嗰啲咩卖唱嗰啲啊！屌你老母，你攞人哋嗰啲义士嗰啲名，即系你攞呢一个名衔，攞个名义出嚟筹款。喂，你就唔该你真系将嗰嚿钱认真系交到嗰班人嘅手上， 或者系呢个长毛贼即系留下你投钱一样咯。 咁系咯，点解嗰啲人咁憎恨阿长毛啫？就系因为屌你，佢话帮阿留下去筹钱，系嘛？然之后话哦，唔系嘅， 唔系啊，冇话俾佢， 冇话俾佢嘅， 系借留下个名帮我筹钱啫。 咁你依家你黄仁达系咪咁样？你要认啊嘛，大佬，你一系认啊！你要长毛贼咁认啊，一系你老母真系听到都火滚啊，大佬！你即系你唔好用人哋义士嗰啲名义去筹钱啊！咁你啊自己搞邪教，自己中意搞乜得啦，系咪？大把宗教中意筹钱噶啦，你咪筹捻到够咯，系咪？但系你热血公民唔捻系啊嘛！喂，依家讲紧嗰嚿钱唔系依家仲俾佢嗰班，依家仲俾佢嗰班就柒咕碌嚟嘅啫。但系以前俾落嗰班先至惨啊嘛。喂，以前几廿万咁捐俾你嗰啲，咁你点计啊？你都记得郁文讲过噶啦，有即系佢有老友30几万捐咗俾热狗仔队噶嘛？ 系就系俾佢请自己友嚟。 嚟飲飲食食咯。佢所講， 你老母如果你係攞嚟飲飲食食嘅，一早就應該講清楚，講清講楚，唔好諗等，即係搞撚到屌你老母閪，到到最後啦。啊！屌你乜咁撚劈撚嘅喎，真係會，真係會認嘅喎，呢啲咪冚家產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折撚墮到咁樣嘅喎， 即係個老錢話俾你知，啊係咯，係呃錢， 係啊， 點啊？ 明係坤你啊！屌你老母，你唔係咁撚樣嘅態度啊嘛？你明唔明啊？好似我就未見過啲咁撚閪嘅人嘅。好啦，咁啊佢啊，即係死老母啊，自己真係搞棟篤笑啦。喂，咁佢哋捧我咁啊咩撚嘢國師啊，陳雲根嘅嘛係嘛？喂，你陈云根又讲华夏，你老母閪日日讲啊陈浩天拍拖把撚咩？你成班撚样，屌你老母臭閪，冇撚叫热血公民啦，叫热血八公好撚过啦，成班八公八婆围撚埋一齐，就讲啊陈浩天拍拖。 八卦个茶小欣， 你老母閪仲八撚卦个爆竹一周，街市叫你做茶杯女茶督撑啊？ 陈云根系咪好撚妒忌先 ？K 你咁靓。 你系都唔撚停。关你乜撚嘢事啊？请问陈浩天拍拖关你乜撚嘢事？关呢班人乜撚嘢事啊？ 次次都贴过 吓，关你乜撚嘢事啊？你老母閪，你嗰个咁嘅即系大弟子啊，黄杨大死老母真系庆祝呢啲系咪华夏嘅文化元素嚟噶？吓、啊，你残秀慧死奶奶真系庆祝啊？咪文化元素啊？系咪华夏呢啲？点解你陈文根唔屌下佢啊？你唔好臭閪成日喺度揾嘅，佢哋最撚叻啦！我講過一百九啊幾次啦，佢哋為咗然後嗰個分裂啊，即係你老母閪，佢哋都已經貌合神離噶啦，係咪？因為嗰個利益已經係即係基本上係 冇啦， 即係冇曬噶啦，基本上係等麥面嘅啫。但係佢哋最叻就咩咧？就揾一個外敵出嚟做稻草人咁啊，係咁肥佢咪屌你老母揾撚住軍心啊，兩班閪撚樣一齊屌啊陳浩天咯，啱唔啱啊？你就係想咁撚樣啫嘛，根本上嗰陣時都係咁。由头到尾啲套路嗰啲啫，根本上玩咗两年几都系咁样样啫嘛，搵个外敌出嚟系嘛，得闲屌下佢。由一开始啊，陈雅明又话乜嘢嗰阵时做助理啊，唔上心啊，呢啲路路啊，即系一路讲嗰啲藉口，讲呢啲嘢出嚟吓， 输出内部矛盾啊嘛。 系啊，转移嗰内部矛盾，转移内部视线，就去一个外人身上。你老母喺你呢啲咁嘅桥段玩紧咗两年啦，睇都睇捻到厌啦，冚家铲。快捻啲反面互屌啦！你惊捻住佢唔会互屌咩？系啊，好啊，我哋依家讲完之后，佢哋唔好互屌啊，最好揽捻实佢，有冇揽住一齐死？唔好捻互屌啊，最好你哋继续揽捻住去搞年宵啦，啊，淘宝啦，继续去，继续去啊， 继续搞年宵啊， 唔好唔搞啊，事业你都要搞啊，顶捻住个鸡头啊，你老母臭閪！ 大把钱啦，按咗楼。 成班八公八婆，你老母喺嗰啲叫论证咩？吓，论乜捻嘢证啊？喂，你话文汇报搭陈浩天咁啊，即系大家理解佢个角色系要搭陈浩天噶系咪？屌你老母，你陈云根就真系你，即系你走去讲埋一份，你仲要讲人哋咩拍唔拍都关你捻事咩？啱唔啱？你即系折堕老人嚟噶，冚家铲，折堕到咁捻样个后生唔捻拍拖咩？唔通啱唔啱啊？好似你咁捻样啊？食斋啊？你老母叫鸡啊？好似你咁啊？吓？ 自认嘅呢个？ 你向嘅周刊记者自认啊？冇人话告我哋诽谤啊？你老母臭閪！你话你叫鸡噶？叫鸡老人啊？你系有讲错你啊？一周刊报道的，你要告告肥佬，系唔关我事， 都冇得告啊！有片噶嘛， 唔系 影住你自己讲咩？ 系咩？我影住自己讲啫，唔系影住佢叫鸡，系 唔好俾叫鸡。 即系你老尾，即系咁捻样啊！走去，即系成班捻样喺度怨妇怨毒，系嘛？好啦，咁啊，即系呢单嘢都已经系，即系屌你乜，即系人神共愤噶啦，已经你老母，即系。佢老母就无辜嘅，系咪？不生咗咁嘅反骨仔，系嘛？但你都唔捻啫，应该真系庆祝啦！你陈云根又唔捻阻止佢噶嘛？系咪先？你呢样嘢先大问题嘛？ 守孝三年咧，起码三即系一个星期啦，系嘛？ 你老尾你系咪起码都要头七？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啱唔啱啊？都唔系，你又唔捻讲嘅，净系日日喺度讲啊！陈浩天同佢个女朋友关你捻事咩？屌你老尾，佢基本上即系陈浩天喺个陈云根个 Facebook 咧， 近期啊，十个铺手率即系四五个都系讲佢嘅，关你卵事咩？ 抢晒根叔啊！ 咩啊？ 嘅根叔风头俾阿陈浩天抢晒啊嘛！ 系啊，喂，人姓陈，你姓陈，你真系面壁思过，反省下啦，卵样啊，影衰晒姓陈嘅人啦，老尾真系，即系都唔紧要啦。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就嗰个就系嗰个论点啦。就是他们逢亲什么东西都是妒忌的，好像今天这样，今天有一班的就是本土派的人士，是不是叫做 未必是普通网民来的， 普通网民很多，我不知道什么人士，总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陈家驹，是不是，就是我看片有他份，那么呢，好了，那么有一班人，总之不是热血公民带队，这个是确认的，一定是不是，总之不是热血公民大队，好了，咁有一扎友去咗尖沙咀嗰度啦，系咪吓？咁唔知即系有啲人路过啦，系咪？即系都有啲好多路过嘅，唔系非法集结， 即系好多即系网民嚟嘅啫嘛，睇到高登个 po 咁，唔系即系咧，人哋走去即系经过一路过 ，OK， 好多人路过啦吓，咪小心啲啊！呢啲讲嗱，我冇去嘅吓，我头先喺屋企瞓觉， 我喺屋企睇波， 我瞓觉喺屋企，系好啦。咪你知啲小心啲啊！你好撚麻煩啦，好多人路過啦。總之嗰度好啦，咁總之咧嗰個即係發起人又好咩又好，就唔撚係你熱血公民啦，係咪？咁你又葡萄，你睇下即係呢個陳秀慧呢啲，你話係幾撚怨毒啊，大佬！即係逢親凡不是熱血公民帶領同發動嘅咧，嗱佢哋就要宣附人哋噶啦又。大家睇下啦，吓 阿陈秀慧挤挤都系咁啊！ 嗱，又喺度串人哋啦，咩今日大妈派咗光复行动，跟住又贴咗一个新闻出嚟，就话其实打风咧就吹走晒嗰啲咁嘅大妈档啦吓，跟住咧有商户咧又嫌表演嘈咧就申请禁制令，即系佢咧就话，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哎，今晚你搞咩唔撚关人事嘅，人哋走啊，只不过今日打风啫，关你撚事咩？陈秀慧唔撚抵得啊！你搞一次啊！你又睇有冇人去啦？不过都有人去，去屌佢啊！你明唔明啊？喂，即系唔好咁卵扑街啦！你呢班友又话自己啊，即系佢当然佢自己否认咗话系唔系本土派啦，已经系咪？但系有啲卵屌懒系中立嗰啲，即系尤其是某八婆就当佢本土派噶嘛，话我解卵错啊嘛，你记得啦，啊唔好开名啦，嗰啲系咪咁多狗公？ 唔知边个啫？ 咩唔知边个啫？扮嘢你，跟住烧埋你， 好多扮 离晒谱。有个话我解捻错过啊！ 我唔记得咗， 咩唔记得咗啫？啊，唔系记得咗算数，啱啱咪后再讲。惊你咬底有嘅，搞错。哎呀，你咬底啊！妖真系，不即系总之有啲人就当佢系本土派，唔系呢个唔系重点，唔紧要，讲翻呢个正题先好啦。即系凡亲唔系你热血公民搞嘅活动，你又喺度嚟话人哋冇效啊，唔捻掂啊，关你捻事咩？啱唔啱啊？掂唔掂？人哋有眼睇，系嘛？有新闻报道，有网民报道，吓、啊，因为大家揸起个 Facebook 直播就已经系报道嚟。你睇下旺角人旺角市嗰次直播喺旺角扫黄，八千人睇人哋， 系啊， 人哋嗰个系结结实实嘅数字，系八千人睇啊，唔该。嗱，威过我哋好多倍，我哋威极都系二千几啫，人哋八千，系嘛？喂，咁我哋唔会，喂，我哋唔会眼红，会葡萄嘛？你明唔明啊？咁人哋取得一个咁嘅优异嘅成绩，我哋一定佢高兴啦，会等阿卡卡高兴啦，系咪先？你唔系逢亲系有人哋搞活动嘅，你唔捻抵得。永远都系咁噶，大家睇下以前都系啦，就算根本上以前佢哋对待本文前嗰个态度咪一捻样咯，因为有人比热血公民更加激进，佢咪唔捻妥人咯，因为佢哋号称系激进本土派嘛，以前即系未有本文前之前啊，喺2016年2月之前啊，佢哋自命系最激进嗰一班嚟噶嘛，当然俾法国佬踢爆咗佢啦， 啊，激进啊， 有啲口号啊唔准叫啦， 攞镜头就算啊嘛， 咩啊？ 攞个镜头咯，好睇啲嘅镜头就走啦。 系啊，喂，你喺嗰个光复屯门嗰个事件已经系啦，你郑松泰带队即系做领队，跟住领下就真系同差佬谈笑风生，变咗美国的华莱士，屌你老尾，真系扑街嚟嘅。 跟住又叫阿法国佬打电话俾法国佬嗌佢唔好讲打到共产党嘅口号嘛。 系。 好你老尾真系，根本上就系逢亲总之有任何人搞一啲嘢系侵袭佢嗰个即系独市嗰个市场嘅咧，佢就唔肯抵得噶啦，话葡萄人哋噶啦。依家又系呢单都系，即系你唔抵。喂，即系 我血公民啦，系咪 吓， 冇叫热血啦，叫酸血啦，而家 系叫酸血公民啦，酸民老哥啦，几捻威啊，做大总统啦，你老细真系啱晒你哋咯，成日做临时大总统啦，酸民啦，酸血公民啦，成班叫做，即系我觉得呢啲嘢有咩好葡萄啫？喂，人哋有咁嘅本事系嘛？喂，去今日搞一啲活动又好，或者好多人路过都好啦，我唔知道啊，系真系，费事讲错啦。 网民嚟噶 吓。 啲网民嚟噶嘛，好多高登嗰啲网民去噶嘛。 吓、啊，高登又好，连登又乜登都好，即系总之就系、是，喂，人哋咧嗰啲自发性啊咩，喂，唔关你事啦，啱唔啱啊？你冇晒角色啦，已经喺个本土派，唔理好再自称本土派咧，陈文根仲想即系抢夺翻嗰个舆论个地位，一 care 啦你哋，即系得闲过阿陈浩天拍拖啦，有咩讲啫你哋吓？啊即系反港独啦，最即系喂，即系好啦离谱啊！你明唔明啊？喂，反港独仲犀利过民建联，民建联都唔得闲日日讲啦，啲咁无聊嘅嘢，你明唔明啊？ 陈云根得闲啊嘛， 你老母你陈云根同埋黄杨达陈秀伟日日喺度反港独，仲反得激烈过民建联，屌你老尾真系吓咩人嚟啊？呢班系乜你系本土派啊？你啲叫做本土派咩？吓、啊！人哋搞呢啲咁嘅活动，天星码头有冇问题啊？吓、啊，又唔捻抵得啊？佢哋系唔捻抵得噶，叫人唔好去嘛？记唔记得陈文根出咗个 post 噶啦？又叫人唔好去啊嘛？又系自己以前搞嘅 DNG 你搞嘅咩？扑街！吓、啊，佢系咩？2012年嗰坛 DNG 事件啊，关你捻事咩？你搞嘅咩？嗰坛嘢系佢发动嘅咩？佢真系领功喎、啊！ 网民 咪系网民自发嗰阵时嗰、那个嗰阵、那個、时喺。在 D100 食政治中援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D100 政治中援。 啊细柒个拍档啊。 林记。 啊林记也有份啦、啊、那些大佬。喂当年 DNG 大班人有份的。啊范国威又想叉隻脚埋去啊这个那个啱啱啊。关你咩事啫？嗰单嘢又真系领功啊！即系博人唔捻记得啫嘛，六年前啫嘛，我哋点唔记得啫？2012年， 佢哋最兴就博人唔记得就 系篡改历史， 就有份咁。 系啦，然之后自己改编历史、篡改历史，自己咧自己编造一啲故事，关你乜捻嘢事啫？嗰阵时 DNG 事件，你陈文根都未曾站露头角啦，龟头未捻夹出嚟啦，屌你老母！ 嗰阵就有个朗诗，日日帮佢吹奏。 是啊，你整翻个朗诗制作出嚟帮佢吹箫啦，整翻个发达啦，走去嗰个高登做影印机啦，冚家铲。讲嘢关你卵事啊！人哋嗰阵时搞嗰啲 DNG 事件，你喺边卵度都未知啦、啊。嗰阵时唔系郁文捧你，有啦人识你咩？柒头出嗰两本难怪閪书，你老母。当年系咪雅思提携你入岭南啊？你老母臭閪又唔捻讲，又俾人政治迫害，自己事后又话喺个书嗰度简介又话自己退休，你老母争在未写荣休教授嘅啫。呢啲人话俾你听啊，乜捻嘢政治迫害啊？你嗰啲叫政治迫害啊？吓、啊，懒捻过閪，我啊纯粹系根据事实嚟讲，我嘅判断就是你唔系俾人政治迫害，讲捻完。 因为冇研究产出啊嘛， 你绝对冇啦呢啲人，你将成件事包装到成为政治迫害都已经，我觉得你好捻巴捻弊啦，已经系吓，继续翻去揾你啲朗诗制作出嚟啦，嗰阵时大行其道噶嘛，用小画家改图噶嘛，好捻巴闭噶嘛， 小学生识制图， 系啊，朗诗制作啊嘛，屌你老尾， 然之后用标题党搞掂啊。 即系佢球迷加个标题咁样俾佢。 日捻日话你自己嗰本嘢系论述，你有冇臭閪？你出书就出书啦，出古仔书就出古仔书啦。你嗰本乜捻嘢《香港城邦论》，成日当系本土圣经，关你捻事咩？啱唔啱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之最终达成到目的嗰个就胜者为王。讲捻完，成日要人跟你嗰套，你有冇臭閪？你《城邦论》都出过九啊几本啦，一系唯文论，一系唯精论，你有冇臭閪九啊几本？又《城邦论二》。无间道啊，拍咁捻多集，你老母你攞嚟出书咋嘛？九啊几本啱啱啊？佢城邦论出过好多集嘅，你知唔知啊？跟住一路攞城邦论呢个名去卖钱嘅，卖书嘅，九啊几集嘅。 咪城邦论、唯文论几个噶嘛？ 你老母出捻到只哈利波特咁咁捻多集，你嗰本乜捻嘢咁巴闭啊？吓、啊？成日叫人睇《城邦论》啦，嗰阵时最叻噶啦，同佢讨论啲人。你睇下《城邦论》先啦，睇你老母臭閪乜睇？我系包狗屎啊，嫌你张纸臭啊，你老母！睇睇睇睇乜捻嘢《城邦论》啫？你当捻咗自己嗰本系圣经啊？成日又话诶咩咩共产党2047，你老母共产党依家要收翻你任何嘢，冇人够胆出声啊！话俾你听啊！讲乜嘢2047啫，多鸠鱼啊！呢啲系共产党听日话要收翻就收翻，你敢出嚟搏命咩？嗰批死冇人够胆，咁讲乜嘢啊？乜嘢2047咩地契到期啊？共产党同你讲合约咩？佢要唔讲嘅时候就唔讲，佢有政治需要嘅时候要收翻就收翻。中英联合声明佢都话已经系已经过捻咗期啦， 历史文件 啦，已经变咗做。你嗰份地契可唔可以当做历史文件？我觉得一样得嘅啫。如果佢有政治需要嘅时候，你嗰份地契就系历史文件，亦都冇人会够胆出嚟 A 半句。你咪喺度嗌生嗌死咯，冇人会理你。共产党基本上喺香港已经系可以打横行，你咪喺度愤怒咯，你咪喺度讲咯。咁既然个客观事实都系咁嘅时候，你仲讲乜嘢2047喺度妖言惑众啫？屌你老母，啱唔啱啊？ 即系佢讲咗嘅都可以唔算数啦。 喂，共产党嗰啲咁嘅党员喺香港有几捻多资产啊？你知唔捻知啊？会唔捻会乜嘢咩咩咩收地租乜乜柒柒啊？呢啲路路啊，妖言惑众，已经上年开始佢已经话2017年7月1日之后做唔到30年嘅楼案啦。屌你老母，40年都做到啊！你冇臭閪，点解做唔到30年啊？ 你问下汪洋案咗几多年啊？ 危言耸听。啲成班撚樣，屌你老母！真係你唔撚顧嗰個客觀現實，根本上依家嗰啲新樓落成嗰啲年期，一早已經超撚，已經去2060幾啦，已經啱唔啱啊？50年大撚把啦，已經新樓落成嗰啲已經去而家 check 下地契啦，柒頭。只不過2047年係真係大部分嘅樓契喺1997年嗰時續咗50年，就嗰陣時到期，因為你又攞呢樣嘢出嚟做兼明。吓、啊！招摇过市，危言耸听。佢话就算系收翻你咁多人，大把大部分人唔捻交钱啊！你咪全部人分街啊？系咪？你老母閪真系戆鸠到不得了啊！真系，你自己做下啲沙盘推演都知道系唔捻合理噶啦！呢样嘢啱唔啱啊？好啊！我当佢嗰阵时就算系啊，佢真系要征收大量嘅咩嘢？咁你嗰啲有啲话全部分街咯，你咪去驱逐出境啊！全部。吓、啊，驱逐几廿万人出境啊！啲业主全部驱逐晒出境啦，笨贼！乌你老母真系，你嗰2047，你都系假设共产党啊，真系遵守个50年不变嗰个承诺到2047啊嘛！你已经戆捻鸠啦呢个前次，你老母真系成班都柒咕碌系嘛？咩城邦论啫？咩保住你层楼啫？你切合嗰个客观事实嚟到讲先得噶嘛？成日话你嗰啲叫论述，你嗰啲乜捻嘢论述嚟啫？根本已经偏离嗰个事实根据啊！ 嗰啲叫小说。 根本嗰阵时仲话人哋泛民嗰啲咩啊，即系咩跟你嗰啲全部咪柒咕碌咯，跟你嗰啲全部都柒咕碌，包括黄碧云呢个傻閪，人讲你又讲2047，讲乜捻嘢啫？屌你老母，天方夜谭，讲人忧天呢叫做你老母臭閪。佢收翻你啊！听日收翻得啊！有人出嚟帮你搞革命咩？傻閪！你老尾真系 唔好咁撚戇鳩，咁撚幼稚啦，幼稚病、中二病啦，收翻你啲嘢。佢要收翻就幾時收翻，中意用乜嘢原因收翻，都冇人夠膽出聲，亦都冇人會為你發聲。講撚完，多撚如果佢聽日要取消港幣得，不過佢唔會咁樣做。啲傻閪嚟，成班都佢中意點啊點嘅，依家已經係打橫行噶啦。叫做我哋依家有啲网台喺度讲下嘢，未俾人拉咁啊，已经系屙你吉帝系嘛？二零四七日日喺度嚟，多卵鱼啊！你人水呢啲搞乜卵嘢论述啫？呢啲叫做成本都喺度嚟作古仔，又逼人跟你嗰篇咁啊咩卵嘢城邦论吓？人哋同亲你讨论，你又话叫人哋睇睇你老母咩？成本都唔撚合乎嗰個事實根據同現實情況係有極大嘅偏差嘅。學你話齋問下汪洋按樓按咗幾多年啦？係咪三十年啦？個樓按嚇係咪去到二零四八年啦？ 零按不賣啦，之前講過。 丟你老尾，成班都戇鳩嘅啦，根本喺度嚟。得嗰個咩水晶老老咩李婉文真係信撚咗，唔信殘言真係賣樓。依個 CCL 升到188，你老母臭閪真係。 係即係俾人呃唔慘啊！俾人呃完自己唔知個慘啊！ 唔係佢俾人呃咧，佢又唔肯承認自己俾人呃啊！依家係 其實陰公啊！啲人 唔認嘅喎，嚇佢唔提嘅喎，佢一味喺度誒鬧下陳浩天拍拖啊，鬧下呢個。 話你唔識嘢啫嘛～ 即系话唔识嘢啊，又反港独啊，呢样嗰样，你关你卵事咩？你老母你自己层楼都应该判断错误，人生当中重大嘅投资嘅判断错误，就系你李婉文白蚀咗190几万起码，即系咁升法啊，仲190几万啊，起码买早咗3-4年。你听啲咁嘅陈文根老点又， 即系佢好似老点佢啲人自己冇中伏 吓，唔系迟啲楼价跌啦，佢会出嚟打飞机噶啦，你明唔明啊？不过打飞机都唔关你事啦，总之屌你老味，有排未捻跌到去你嗰、那个你当年买楼嗰个水平啊！话俾你， 喂，同埋之后跌穿翻即系佢买楼个水平，你都而家卖咁应该赚多好多先。 即系佢而家基本上一来一回咧。佢如果依家買咧，到時跌翻嗰個水平可以買兩等嘅，你明唔明？ 點計都蝕噶啦！ 嚇、啊，即係可以買多等收租噶啦。而家如果佢係即係如果係依家呢一刻走去買嘅話，到時即係個樓價跌翻嘅時候，佢又可以買兩等，一等自住，一等收租嚇，腳硬硬嚇。即係成班傻閪嚟嘅呢啲真係，唉，唔知點講好。你话政论，其实我觉得政论都唔紧要，系咪？政论点都会有啲神话嘅成分噶啦，系咪？啊，一定系有噶啦，系咪？讲又讲到好啦，美好啊，乌托邦啊，乜乜柒柒啊，咁但系你都唔能够太过偏离嗰个事实噶，你屌你老母，你喺度女娲补天，大佬后羿射日，你讲啲乜捻嘢啫？吓、啊，你个城邦论有咩同中共谈判乜乜柒柒？共产党点会同你呢啲咁啊啲乜咧？咩鲜血公民啊？热血八公啊，同你谈判啊，傻仔，会唔会同你谈判啊？咩收风嗰啲大捻班人收风噶啦，陈云海都有份啦，你见唔见啊？陈云海有统战部揾佢去食饭啦，多捻鱼啊真系。咁我当佢哋自己咩中共咩上宾座上客，唉真系中佢大把座上客食客30,000啊，又合你听，佢以为自己好捻威水喎、啊。日日喺度讲嗰阵时吓、啊，喂又话咩有美国特使揾佢噶嘛？依家呢个外国记者会，即系话陈浩天嘅演讲嗱，又唔捻抵得人咯？你知啊？呢个陈云根啊， 系就叫人讲晒啲未啲外国记者出境啊， 吓、啊、叫人 取消工作签证， 吓、啊、叫人取消工作签证之后收翻嗰等嘢，吓乜乜柒柒，关你捻事咩？你乜捻唔捻抵得？喂个时不 就系冇人揾你啊嘛？德国嘅领事都唔揾你啦， 系唔揾你啦？啱唔啱啊？喂，一个人系嘛？喂，你即系已经系老退，你就要退落嚟噶啦。你死牙住个位，喂，你又冇嗰个舆论地位，你又唔够人哋激进，即系你冇理佢行动上、口头上点捻样啦，系咪？咁总之你啊已经系落后于形势啦。你仲喺度讲紧咩永续基本法？ 仲讲紧嗰啲咩咩三十年楼案做唔捻到，你即知道你落后于形势 ，update 下啦，更新下自己嗰啲资讯先啦。 做呢个更新人士啦，真系。 系啊，更新下自己资讯先出嚟勾勾二四六啦。唉、哎，我哋一早已经讲咗，系唔会做唔到噶啦。屌你老尾，真系啲白鸠黐线噏得出嘅。有阵时又话诶、哎、信心危机啊嘛，物啊，唉，真系。 就系、是、我危机 咯，个楼价大跌就信心危机啊！又唔拉二零四七话俾你听，乌你老尾即系开埋晒嗰啲三十年期票，真系即系又有人信噶喎，唉，真系 系咁系咁多人信邪教啦，世界 唔系你自己睇下啦，依家几多新楼系嘛？由佢即系交收个地皮嗰一刻，喂，五十年啦，已经佢讲紧系几耐啊？啱啱啊？咁你惊嘅，你咪买999年期嗰啲嘛，你咪买太古城咯，咁卵惊，买起先啊！屌，真系，嗰阵时最好笑啦，喺马鞍山有益友影张相俾我， 系、 啊、就话咧佢喺嗰啲公屋区咧，屌你有乜挂住咩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喂， 你真系 嗰度系冇租置，马鞍山系冇租置屋噶，即系冇租者置其屋，冇买过公屋噶。 有晚上有 边条村先？你讲嚟听下，考下你啊！ 你问下边个咯？ 问边个麦润培啊？ 问下郭佩凡啊！佢嗰阵时村挂边个唔识嘅嘛 ？OK， 咁我当有啦吓。喂、啊，但系佢条条村都挂，唔系条条村都有系嘛？ 咁啊唔系 吓，你有啲好多系租嘅啫嘛，大佬。咁你嗰啲租屋嗰啲关你卵事咩？你永唔永续基本法，咁我点会投你一票啊？啱唔啱啊？ 收翻咪好咯，佢心谂。 我心谂，屌你，我话仇富不得了，唉，最好你收翻，移得全部地主系嘛？即系戆卵鸠咩？仲点会投你一票啫？佢又想行中产路线，即系戆鸠得滞咯，呢啲咪即系戆鸠得滞啦，明唔明啊？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呢啲咁嘅口号噏得出嘅， 就系保民主啊嘛 吓， 就系阿汪人保民主嚟噶， 唔系你自己保民主啦，条条村都有挂，系嘛？即系傻捻咗咯，呢啲人咪就系、是，即系点啊？佢谂捻住嗰啲业主全捻部会投佢一票。冇谂品质啦， 业主识谂啦系咪啊？就算 唔系有 中产阶层， 诶个别嗰啲，例如李婉文、水晶老老咧，就会唔识谂，就会误信咗。即系我谂到即系二三百万嘅业主当中，有一两个信咗系唔奇嘅，但系大部分我谂都系理性嘅。喂，讲捻到嗱，我好简单啫，讲捻到钱，屌你老母，你黄杨达都咁捻，即系你黄杨达口口声声又拥抱陈云根路线乜乜柒柒，到最后你咪又系向钱银低头，你咪一捻样系唔卖你嗰层楼，好简单啫嘛，几百万当前讲系一个人生当中几乎系，亦都系大部分人嘅绝大部分人嘅一生人当中最重要嘅投资嘅抉择嚟噶啦。咁喺呢个抉择面前，你咪已经讲咗咯，解释晒一切啦。到底你系相信你嗰啲什么城邦论啊、永续基本法，定系唔相信？根本上呢套邪教话就话，依家仲有几百人围路， 投咗不信任票嗰度陈文根。 系啊，你已经用扭契向陈文根投咗不信任票啦。你嗰份扭契已经系投咗不信任票噶啦。每个月你宁愿啊吓呢一个差饷及地租。那份通知书啊，每个月嚟，每一季啊，寄过嚟叫你交差饷、交地租啊，新九龙嚟啊，嗰度系人保大厦交地租嘅要。哇，佢你宁愿每季交地租、交差饷啊，吓，宁愿按楼啊，你都唔卖，你已经系体现咗城邦论嘅忠实信徒得一个，暂时嚟讲，喺全香港啊，就系、是、李婉文。 唔系唔系，之前有个亦有打过嚟。即系 边个啊？ 退役人士都讲我自己卖楼， 系咩？ 记得咗。 咁有两个 就系俾陈文根误导，我佢醒觉咗嘅。 我系咩？有个益友打嚟做见证，话卖咗楼噶都。 系你 哎呀， 记得啫。 我唔记得啊，因为呢个冇乜印象啊。 即系陈文根害人不浅咯，变咗。 咁可能有几个隐性信徒，即系可能有我谂十个。 有啲唔讲嘅。 十只手指锁埋，梗系唔捻讲啊，大佬。 即系唔系李婉文一早讲咗，佢而家都唔会讲翻出嚟啦。 哇！ 喂，你知唔知啊？真系冇捻咗几个六合彩嘅异象啊，大佬！哇，几百万啊，分分钟啊，六合彩头奖啊，多几注中啊，已经即系一注头奖啊！你明唔明啊？唉，真系，梗唔讲啦。即系好多人又可能系嗱，我觉得啊，有啲人可能卖捻咗啦，唔捻讲，亦都面对唔到嗰个客观现实。咁啊，继续喺度做邪教嗰个信徒啦，即系李婉文就其中一例啦，最即系佢系一个最典型嘅一个例子嚟噶。佢系已经俾嗰个邪教揾捻咗笨柒，但系佢走唔翻出嚟个社区啦，已经。 喂，大佬，佢个社交圈子又喺度，平时又咁怨毒得罪晒啲普通人，点搞啊？ 系咪同埋佢面对唔到啊？大佬个 CCL 咁 咪 咁唔通佢信翻？哎呀，柒咗啊！咁 唔系即系个魔咒嚟噶，系你明唔明？每个礼拜喺度嚟报道嗰个财经新闻，又睇。 所以之前我见嘢唔知边个楼价减价，我即刻都想俾佢睇啊！大佬， 唔系一般人咧，对于楼价升跌咧，即系买唔起咧，都已经系冇所谓啦。升啊，系人都知道贵噶啦，买唔起啊，即系都冇乜，即系唔会留意嘅。但系佢系好捻留意嘅，因为 佢 本身 变咗抌春咯， 因为佢系由有变冇 啊！诶，回归无产阶级啊！ 佢由有变冇就特别介意噶呢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睇住自己嗰个资产系咪卖捻咗出去？屌你老母，不断喺度升值，即系所以唉，根本你即系你嗰啲咩大部分话声称信陈云根嗰啲，其实都打 口头信， 口头上喺度信。屌你老母，为咗维系嗰个社交圈子啊，系嘛口卖口赔善众善土，其实唔捻信嘅居多啦，唔捻好呃人啦。根本上一讲到呢、這个即系所谓折骨眼啊！嗱，又话我蜚语黄语啦吓，根本上嚟到呢一个关键嘅位置啊，就已经咧可以话咧吓，即系 事实睇到你哋唔信咯、啊， 事实摆在眼前咧叫做， 即系啲不动产你唔会放嘅， 唉，所以你话讲到最尾呢班友信唔信就一个字叫做唔信，我哋判断就系咁啊，所以根本上系佢讲乜都冇用啊，依家好啦。你话葡萄呢、這、一个即系啲依家有班即系僆仔啦吓，去咗呢、這个都其实唔系僆仔，有啲系中年人士嘅吓、啊、，OK， 即系都唔系局限于僆仔，僆仔唔得闲去嘅，其实你知唔知啊？ 系法国佬都有去啊，法国佬系一个网民身份去啊。 法国佬系路过啫，你冇睇佢嗰个 live 真系，佢声称话路过噶，同埋法国佬唔算僆仔、啊。佢系一个佬嚟啊，大佬，唉，真系啊，好啦，咁都唔紧要啊，唔系佢成日依家整啲图出嚟话法国佬搞港独先离谱嘛，佢从来冇搞过 呢、這个先离谱嘛，大佬， 呢、啊這个冇搞过噶， 得郑锦满认过啫嘛， 吓、啊，嗱、這個、呢个我哋可以绝对相信法国佬系冇搞过呢啲嘢嘅吓，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即系佢啲行动先，话说咧。那个杀街咧，嗱，我哋支持好耐啦，系咪？话即系终于都杀街啦，系咪？好啦，咁佢话依家咧又有一班人又话去咗尖沙咀嗰度唱，咁实情咧，嗱，我哋自己觉得啊，即系我哋个人意见啦。你嗰啲咩大妈咧，其实有啲系本地嗰啲咧，都系唱好难听嘅，老老实实啦。 大部分都难听。 其实大部分都好难听啊！礼拜六咩夜晚真系唱歌好简单啫，我哋都唱啦喺个台度。咁我哋使唔使话一定要走出去嗰个地方嗰度唱啊？即系我哋觉得就系点咧？你系逼嗰啲人咧，逼嗰啲路过嗰啲咁嘅途人啊、街坊啊走去听， 快啲走 吓！ 即系逼嗰啲人吓，快啲走咁咯。 唔系你 系经过西洋菜街，唔想行入去啦。 唔系你系纯粹逼嗰啲路过嘅人听啊！嗱，好似我哋咁，我哋依家开台嗱 ，Facebook 啦，依家1300多亿有啦，咁啊 YouTube 就700-800啦，咁都即系过2000人啦，系咪？喂，咁我哋喺度唱都得嘅喎，你明唔明啊？咁我哋系冇嗰个嘅，即系必要性系走出条街嗰度吸引人听，而你吸引人听嗰个目的系咩先？你要摆个兜出嚟攞钱啫嘛，你必然噶，有啲人摆个即系攞起个吉他，然之后摆打开嗰个盒啊，掀开嗰啲啊，就含蓄啲啦。有啲就屌你咁样揸捻到成手都系嗰啲咪大妈咪系咯，揸捻到成手都系港纸啊咁样。喂，你即系讲到最尾，你系为咗钱啫系嘛？咁我觉得如果系为咗钱咧，就我系觉得咧，你唔好谂理佢咩本地人啊、大陆人乜柒人咯，你唔好谂搞啦。 即系唔应该系占用个公共地方嚟搵钱咯。 梗系唔应该啦，大佬。 喂，咁冇人租铺头啦，就劈晒啲货喺度，你咪一样。 系啊，咁你不如全部唔好小贩管理队啦，咁不如大家一齐摆地摊咪得咯，使乜交租啫？吓、啊？咁不如周围摆地摊啦，霸晒条街自己做生意得啦，啱唔啱啊？即系你呢啲人系根本上系离谱嘛。首先我唔会同你讲有咩唱得好听唔好听，大部分都唔好听啦。好听咧，去捻咗做歌手啦，去捻咗走廊唱啦。即系如果依家仲有，我唔知啊。 嗰啲走廊都唔系听佢唱歌。 咁嗰啲系做其他嘅行为啦，可能。咁好啦，你嗰啲咁嘅友仔，成咧就系为咗钱走去嗰啲咁嘅地方。如果唔系，你唔需要去一个好多人嘅地方噶。喂，我哋喺度唱都得啫嘛，你唱啲口水歌，我哋都唱口水歌啫嘛，我哋都识唱啦，啱唔啱啊？你唱两句嚟听下，兴王真。 玩嘢。 我都识唱啦，阿 Sam 同阿 Tim 啊，依家演唱会，我哋都识唱晒噶啦，佢嗰啲演唱会曲目，啱唔啱啊？吓， 大部分啦。 大部分你争啲，因为你唔识阿 Sam 嗰啲啊，唉， 我识啦，你玩嘢咩？ 阿 Sam 嗰啲你都识咩？ 咁我唔识阿 Sam 喎、啊，歌神喎、啊。 咁啊，考下你啦，咁啊，唱两句紫船嚟听下咁样。 咩有只紫船啊嘛？ 潮州歌嗰首啊。 唉，真系。 喂，咁我哋喂，嗱，比如话我哋喺呢度唱，咁冇问题嘅、啊。咁最多除到隔篱屋嘅啫，咁俾人投诉啫，最多系。 咁睇下你喺边度做咯，同埋 吓， 咁你中意做搵间隔音嘅房做，咁冇人会嘈到人咯。 你 即系网络。 系啊，你咁呢个点解唔可以网？嗱，有啲人话，唉、哎，唔系佢哋因为想有个表演欲。咁我哋都好有表演欲啦，个礼拜六喺度。 喂，咁你有表演欲，你咪自己租个场咯。 系啊，你因为自己租个场，一系咧 社区中心啊，唔一定红馆嘅嗰啲。 唔系喺屋企唱都得噶，兴旺诊。我哋而家喺屋企唱一样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因为我哋唔收钱啊嘛，你同唔同意呢样嘢先？就系因为我哋喺度，喂，我唔会，我哋冇得摆个兜喺度噶，隔空取物咩？啱唔啱啊？咁咪冇问题咯，咁我哋可以照唱喺度。佢都系唱嗰啲啫嘛，咩旺角罗文啊嘛，系嘛？你咪唱梨窝浅笑，屌我都识唱啦嗰啲。 梨窝浅笑， 可知否奥妙？寂寞心锁暗动摇，情丝寸断一朝了，被困扰。怎得共渡南桥？喂，咁你我咧喺度唱啦，系咪先？喂， 你系咪叫网咩网络 Sam 区？想改名啫？ 系咪先？好啦，咁我哋喺度唱，咁冇问题噶，系咪先？咁使乜一定要去尖沙咀啊？咩旺角嗰啲多人嘅地方嗰度唱先？你系个目的系搞乜先？你系为咗推广艺术啊？嗱，我个着眼点咧？就唔係喺咩本土啊咩大媽嗰啲身上啊！你咁樣全部應該掃蕩曬佢啦，大佬。第一，你對於嗰啲網路嗰啲人咧，好唔公平喎、啊！你嗰個版權法從來冇人執行喎、啊，喺條街嗰度就冇人執行嘅、啊、喎。你嗰啲版權持有人從來唔提出起訴喎、啊，十幾年以嚟都冇人提出過任何一個起訴、啊，民事又冇，刑事又冇。嗰陣時有個古惑天王咩 BT 咪俾人拉緊咗坐咗幾個月嘅、啊。喂，嗰个咪好捻冤枉啊！变咗，你呢啲系咪侵权啊？你唱啲口水歌啫嘛，我哋都系咪啊？但系我哋冇收你钱噶嘛，同埋我哋摆捻咗 YouTube 冇广告费收噶嘛。如果我哋唱歌，你明唔明啊？人哋 detect 到噶嘛？ 非盈利用途啊， 系非盈利噶嘛？你明唔明啊？大佬嗰一段啊，就算有广告啊，我哋冇得钱收噶。即系如果 YouTube 嗰度唱，你唔信你自己摆条片上去就知噶啦。 佢会 sense 到，佢 sense 到噶嘛？因为你有个 melody。你个歌词配合埋你嗰个曲目，人哋系 chase 到噶嘛 ？YouTube 好捻劲噶嘛？喂，咁你变咗对于网路嗰啲好唔公平喎！你摆只碟仔上网，俾人 download 就俾人拉，你话人侵权，咁你又街嗰度表演嗰啲点啊？喂，你知唔知啊？如果喺商场啊攞呢啲啊表演啊，即系搞呢啲啊要攞牌噶，大佬去 cash 嗰度申请噶。你搞个salon，你搞个餐厅，如果要播歌。喂，你又要申请啊，攞牌噶？你嗰啲咁啊，喺街嗰度，第一又已经逃税漏税啦，系咪？话有人已经整咗出嚟。 佢嗰条友即系有个人话自己每日 收几千蚊啊嘛，咪系咯？你已经 咁你应该一次过追翻佢所有税先。 要起码追翻十年，佢唱咗十年啊嘛。 喂， 我自己讲咁样嘅， 逃税漏税、侵权乜捻都齐，霸街、阻街系嘛，噪音，屌你妈九啊几样嘢，冇人执法，依家冇人执法啊！嗱，呢啲又唔系净系大妈噶，你香港有啲本地人都系咁啦，最好一鸠个扫晒佢走，唱乜捻嘢啫？条街嗰度系咪先？你话系咪先？唔好讲咪同我讲咩艺术啊，乜乜乜物，唉，唔识分啊！话俾你听，艺咩术啫？你要唱咧喺屋企唱都得，喺条街唱又得。喂，好似阿麦仔咁啊，麦润培咁啊，系咪先？喂，佢自己 book 个场喺嗰个社区嗰度唱又得。喂，冇话唔得噶，就唔系喺嗰啲咁嘅即系人来人往嗰啲地方嗰度唱咯，又摆个兜出嚟，你为咗攞钱嘅啫，呢啲系。你又唔夠膽好，即係你又唔夠膽面對現實，你又唔即係唔肯講個真相出嚟。喂，你話肯為咗錢？ 為藝術啊嘛，佢哋 係啊，你仲講大話咩？為藝術，我哋為藝術啦，啱唔啱啊？嗱，有個益友講啊，話之前咧 HKRIA 啊，周圍去 charge 嗰啲鋪頭咪係咯，邊間鋪頭啊播嗰啲廣東歌啊，播乜嘢啊？凡差話係冇攞牌噶。喂，大佬係即係出全票噶，大佬。唔系讲笑嘅，你呢啲点解可以任佢唱啊？你难道嗰啲歌系你作嘅咩？吓、啊，歌又唔系你作嘅，吓、啊、词又唔系你填嘅，你冇改编过添，仲要咁你凭乜嘢唱人哋首歌啊？其实侵权嘅、哦，不过冇人讲啫嘛。嗱，你觉得嗰个版权法咧唔啱咧，你可以提出修改，冇问题嘅。但系呢一刻嚟讲系侵权嘅，如果人哋执正嚟做系侵权嘅，知唔知啊？攞牌嘅要嗰阵时，我哋搞个高登嗰啲网台就知啊。播歌都唔撚得噶，俾人 charge 你嘅會，即系你就咁喺度播歌咧，你 streaming 啊串流啊都唔撚得噶喎， 唔會， 系啊，咁所以你話依家我哋喺度唱啦，我唱咗幾首啊，不如，喂，依家我哋喺網路， 我唱 嘅 跌人，我驚， 我哋喺度網路賣藝啊，係咪嗱泥牛啊唱喎、啊？拾起张纸接只纸船、啊、你识唔识先呢个吓、啊？ 听过唔系好熟咯。 哦，咁你系识晒阿 Sam 嗰啲歌？ 识啫，唔代表识唱咯。 你好难投入噶、 啊。系咁，点估到你网络 Sam 开咗变咗？ 喂，有冇听过阿 Sam 有首歌咧？咩？哎呀呀呀呀，有冇听过啊？好听 啊！嗰个唔系冬至航号咪阿伦嘅咩？ 咩啊？ 个冬至航号唔系阿伦嘅咩？ 唔系，嗰首冬至航系咁啊啫。 汪洋啊？ 咩啊？ 汪咩？ 唔系汪洋诶啫。啊！即系咪好多阿 Sam 都好多正歌啊嘛？你知噶啦，真系。 哦。 使唔使点首念亲恩俾阿汪洋？ 即系攞劲振兴先。 喂，阿 Sam 有首咁嘅歌，你知唔知先？ 我知道，同阿孩，即系佢唱阿伦唱孩儿啦 吓。咩孩儿啊？ 定孩童啊嗰、那个？ 我孩儿系啊，你孩儿你真系又串阿秀姑啫呢啲。孩儿啊就孩儿出生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藉了，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都话点唱跟住， 咪会教咩成人啊嘛？ 已成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喂，呢个系阿杜丽莎唱过嗰个咩？菲律宾话个原版嘅， 菲律宾民谣， 好捻过瘾嘅。我去点呢个父母恩俾个汪洋听， 呢个念亲恩啲人讲咗阿叻哥嘅， 阿叻哥嘅念亲恩系呢个父母恩之阿 Sam 嘅，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甜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驱黑暗。唉，你话即系我哋几位大爱，点歌俾汪洋听啊？嗱，我哋冇摆个兜出嚟嘅， 屌我哋咪一样喺网度播，咪一样咪二千几人听。即系我就讲一样嘢啫，就系你嗰啲喺条街嗰度喺度嚟咩 busking 啊咩嗰啲，你就唔首先你要面对个现实就系你系摆到明就系为钱。你一系你唔好攞个兜出嚟，你俾啲骨气傲骨，嗱可以唱阿伦嗰首傲骨啦，踢拉嘢。谁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哒哒哒，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 有谁？我心内 有极强信念，哈哈哈哈！嗱，呢啲真系话几正啊，系咪先？嗱，系有啲傲骨。唔好摆嗰个兜出嚟，咁我话你叻喎，嗱咁我真系赞成你可以喺条街度唱啦。 都唔系到左街，唔 系你左街咧一回事，咁我真系赞成你真系为艺术啦，吓、啊，即系你去你翻风落雨咩，你喺条街嗰唱，咪冇所谓噶，即系我觉得你霸少少条街啊咩嘢，唔好咁大声，你唔好攞钱咯，一系你又唔系你系摆一兜出嚟，摆一兜出嚟系商业行为啦，扮乜捻嘢啊，系咪先？即系好似我哋咁，依家摆明系为娱乐噶啦，系咪？我哋喺度唱呢啲系咪先？咩嚟啊？呢叫做点知？九啊几首串烧啊！我哋咯，我哋即场即兴啊，大佬一路噏一路唱噶、啊，系咪先？咁有乜问题啊？你唔见我哋去尖沙咀开台先人听白痴嘅？我睬你啊，傻啊，出到咁远系咪啊？即系嗰啲有要，我觉得系要面对下现实咯，即系等于个香蕉奶啫嘛。你记唔记得以前有条有香蕉奶俾你咁追击嗰个咧？ 卖俾我，俾你 唔关我事啊，大佬。咁跟住又话俾人揭发咗佢喺林一峰嗰个咩众筹平台咩造假嘅？ 点解即系最后一日无啦啦条大数督咗入诶怼咗个密督入？ 系啦，就要即系督够数嘛，嗰个真系督数，都系算系督数，不过系钱银个，因为佢咧众筹咧。佢要去到某一个金额咧，佢先至可以， 可以 cash 嘅，咁咪退翻俾人。 系啦，先可以 cash 嘅，如果唔系咧，就要退钱嘅 refund 嘅。咁所以 当冇捐过，即系唔系冇捐，当冇俾个众筹费咁咯。 系啦，冇 错。即系成件事取消，如果你唔够数。 系啦。咁所以咧，就后屘俾人哋取消咗成个，即系成个 campaign 系俾人抽起咗嘅。 系，自此之后佢都唔见咗啦，嗰条友。 咁咪就系因为又系因材失意咯，呢啲咪系，咁你唔叫我哋就喺度唱啦，唱好多年啦，收尾我哋一年即系2016年嗰阵时，俾阿汪洋嗰啲开始喺度搞嘅，我哋都试过全集喺度唱歌啦，都唔俾我哋开台咁先啊，即系猛到你咩？ 唱歌唱一日。 喂，嗰阵时我哋已经话俾人，我哋唔讲咁多嘢啦，我哋净系唱歌，你都唔俾我哋开嘅，因为我哋唱歌人听，都唔俾我哋开嘅。即系凡亲你，总之唔系 under 佢嗰条 line 咧，就唔俾你开噶啦。你边有咁 多只香炉多只鬼啊嘛？ 唔系咁，你边有咁扑街嘅啫？咁你唔俾我开得，你唔好俾我开啊，系嘛？你唔好俾我开啊，系嘛？我一定有办法，系嘛？屌你老尾，真系。咁依家我哋咪一样喺度唱，系嘛？嗱，欢迎益友可以点唱噶，系咪先？冇问题噶。有人问我有冇听 Seven 天，我话俾你冇。嗱，呢啲唔系扮嘢，我唔会咧扮嘢，根本上我唔听嘅。有总之逢亲咧，点解我对于商业电台咧，我咧觉得好交流嘅，从来都系嘅。因为余铮咧系其中一个香港流行曲嘅刽子手，喺九六年定之前咁上下90年代初期啦。這个詹叔嗰篇论文其实写过噶啦，余铮就搞咗个叫本地歌运动。就对于嗰啲改编歌，你知以前改编歌就系即系80年代啊，大行其道噶啦。 买佢个旋律就自己填词。 系啦，买咗日本嗰边嗰啲嘅 melody， 系咪？其实都唔系日本嘅，西班牙又有，菲律宾又有，印尼又有。 系而家 系啦，但系大部分咧就系越南都有嘅，其实系，但系韩国都有啲，大部分咧日本度攞首歌过嚟，然之后咧就改编咗做香港嘅歌词啊，广东话嘅歌词。咁但系咧，余铮当年就搞咗个本地歌运动。咁咧就要提倡咧一样嘢，就系所有嘅歌都要香港自己作翻。咁但系其实以前不嬲都有噶啦，顾家辉嗰啲咪系咯，系咪啊？徐日勤系咪啊？吓 作到红嘅咪上咯咁 咯。你作到红咪上咯，系咪啊？还是你懂得爱我嗰啲咪徐日勤作噶咯，系咪啊？咁都系红噶，都系 hit 噶。 有问题啫。 傻阿伦， 不过情凭谁来定错，对又更加热血嘛。咁首改编噶嘛，大佬，韩国歌嚟噶嘛。好啦，咁你一时之间又唔俾人哋去做改编，咁你香港得个700万人，咪糖水滚糖鱼咯。后尾咪好多孖女啊嗰啲，咪俾人系咁揼咯。记唔记得啊？有嗰阵时又佢抄歌啊，跟住啊，即系你变咗系好局限啊。 我发觉搞亲呢啲嘢都系搞死个行业喎。 系绝对系搞死咗个行业，咁你搞咩本地歌运动？喂，嗰当嗰首歌，我话俾你听，音乐咧就冇国界嘅嗱，呢样唔系好左交嘢嚟嘅，你唔好误会。音乐冇国界意思即系话咧，你全个世界咧个 melody 咧都可以系嗰首歌，即系嗰个旋律，但系你攞到嚟就会在地化噶啦，你将佢 localize 就配合翻广东话嘅歌词，嗰首咪系香港歌，嗰首咪广东歌咯，系咪啊？咁点会有个叫做本地歌运动，连作曲嗰个都要系香港人先得啫？咁你咪搞死晒，搞弯晒成个行业啊！好啦，你搞弯晒成个行业，跟住又捧埋晒嗰啲嗱 Seventeen 嗰啲，我唔评论啦，系咪？啱啱过咗身啊，冇谓无谓啊，呢啲嘢又佢依家突好多突然歌迷又唔讲，你净系讲啲咩啊？咩林海峰啊，有意非文啊，一大扎呢啲咩 I Love You Boys 啊，你专系商业电台捧埋呢啲奇呢怪啊嘛，你自己有嚟噶嘛？呢啲系 捧到佢，捧到啲人佢有得食啊嘛。 咩叱咤流行榜啊，专系播呢、這个，冇其他台播噶，因为呢啲全部你自己有嚟噶。Seventeen 根本上咧，除咗有一轮 TVB 有播过咧，大部分时间你睇下嗰啲全部都系商台搞嘅播嘅，所以我冇听啊，我对于商台捧嗰啲嘢好捻反感嘅。包括陈强咧 ，DJ 都系，就算佢而家去捻咗同林允熙拍档，上捻埋事，发捻埋达，我都好鄙视啲人。根本上就系你自己喺度搞到维威卫啊嘛，啱唔啱啊？ 即系呢啲所有搞呢啲咁嘅嘢，都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嘅嘛。 你用人为亲嘛嗱，冇讲冇错，你有个 Ivan 讲，你商台就用人为亲嘛。嗰阵时华仔红透半边天啊，香港你因为得罪肥婆。又话咩十几年冇奖攞，其实冇奖攞唔紧要，你又唔播佢啲歌啊，又唔成啊，你真系好捻黑人憎嘛呢啲系，你公器私用啫嘛，呢啲公报私仇啫嘛，依家网路年代啦，已经唔好意思啊，你拍啲歌上商台都冇人听，话俾你听，你有几人听啫？你同一个时段啦，你净系计依家商台呢个时段啦，比拼下我哋未必少人过佢嘅2000几人，唔系讲笑啊，唔系话我哋自大啊， 大家都少人。 不是说我们自大啊，不是我们自比无线啊，而是你整个电台界是衰落得很重要的嘛，已经是你有眼见的。所以你说现在你商业电台那时李克勤都是被他封杀的，你知不知道？所以李克勤为什么对 TVB 那么感恩呢？就是他被商台封杀的时候有 TVB 做大靠山嘛。 他是啊 ,TVB 契仔嘛。 喂，他没办法不想契、啊。他没办法。 他是 TVB 一个曝光率就这么高。 不是咯。喂，咁佢有大台曝光，你商台又封晒佢啊嘛，系嘛？又唔颁奖俾佢，又唔呢样嗰样，咁即系所以你呢啲咁样嘅商业电台，我不嬲，我你捧乜我都唔中意。嗰阵时啲人就当系一个潮流嘅指标添，我好鄙视嘅呢个台系，尤其商业二台，我讲嘅呢样嘢系嘛？ 即系所以咪啲肥婆咁中意封杀人嘅？ 咁佢咪觉得自己有威势咯，系咪隻手遮天咯？可以 即系仲有另一个肥婆都试过啊嘛， 系咪先？边个另一个肥婆啊？边个啊？ 封杀阿堂主嗰个咯， 我嗰只肥鸭啫，系嗰只封杀唔到啦。你讲紧阿肥婆嗰阵时都系封杀郁文都有噶，大班都俾佢封杀噶啦，为咗续牌。你呢个肥婆咪黑人憎啊？所以点解嗰阵时阿林日希喂你搞个咩无忌颁奖礼，最尾临尾揾阿肥婆，即系我扣捻晒分啦。对呢个人系个印象真系本身都冇乜嘢嘅，系冇错，肥婆系你嗰、那个咁我就嗱，肥婆系佢恩人，肥婆系林日希阿歪吹嘅恩人，呢、這个绝对系。但系你喺嗰个时刻嗰、那个 moment。啊、你找他出来吹捧，即是当他是一个压轴的颁奖嘉宾，没问题的。只不过我对于你是那个印象分都大打折扣而已，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是吧？你有你继续尊敬肥婆做你的恩师，没问题的。啊、即是他不反骨是对的，我觉得，是吧？因为肥婆是提拔他的恩人来的、啊。直到他现在这一刻发达上了市、啊。如果没有肥婆的提拔呢、啊、他又没有那么顺利的。啊嗰阵时又搞天比高，又呢样嗰样噶嘛，吓、啊，即系呢个林日希啊，即系所以你一讲起商台咧，我即系对呢、這个根本上呢个台嗰阵时就系、是，即系 就自命啲咩潮流先锋啊、指标啊，嗰阵时搞好多咩拉夫音道啊啲咩嘢噶嘛，一拉夫音乐啦，呢个阿林敏聪少嘅一拉夫音道系。 边个拉边个？ 唉，真系嗰个你即系，所以你话呢啲咁嘅台，唉，你为咗续牌吓，你为咗续牌咯。依家有冇牌都唔紧要啦，我哋求其喺个网度一开啦，系咪啊？咪一样有人听。 都不需要再靠呢个大气电波佢嗰个牌啦， 都唔需要啦，已经咪系咯。 阿泽哥自己搞咗几多人睇啊？ 睇下泽哥嗰、那个嗱，第一佢有个 late show 啦，系咪已经系？喂，依家又多咗好多节目添，仲有呢个一鸠时事系嘛？喂，大把人睇啦，啲节目喺个网嗰度，已经系网路世界啦，仲咩大气电波啫？所以嗰阵时 啊，多过晒商台嗰啲啦。 喂，绝对系啦，嗱，你网路加埋总和一定多过商台，呢样唔系搞笑噶。呢样亦都唔系咩嘢自大，比无线咧就可能系都仲可能会争啲，但系你话比呢啲大气电波就一捻定系多过佢。如果唔系你嗰啲数码台唔使执柒晒粒啦，好简单啫嘛。你嗰啲咩数码嗰阵时咪搞咩数码广播执柒晒啦，依家连凤凰台都执埋啦，国营噶啦，凤凰台已经系中资噶啦，都执啦，冇人听嘛，大佬。啲事實向上係你廣播界再做一啲大型投資啊！如果又租數碼廣啊，你只係攞嚟蝕本啫嘛，因為一定係精簡嗰個嘅成本係嘛？咁我哋呢啲喺個網嗰度做，喂，實情有咩成本可言啫？係咪先？你一樣有人聽，你最緊要係內容 ，content is king 啊嘛，真係最緊要睇個內容啊，已經唔係再咩拘泥於個牌。當然啦，你有個牌，你可以繼續有廣告，咁佢又唔會蝕本嘅，佢繼續有錢賺嘅，但係冇以前咁撚風光咯。 即係佢都係靠而家剩翻嘅的士啊，即係 office 啊，唔知點解會開住個電嘅收音機嗰啲咯。 係咯， 靠呢啲有啲人都唔認真聽㗎啦，有啲聲啫嘛想。 咪系咯，如果佢可以开电视，佢开无线添啦，佢就唔会即系如果佢可以睇到无线，佢就唔会开双台添啦，直头系即系所以你话依家仲有咩人听你商业电台？你仲可以好似以前咁隻手遮天咩？你冇话隻手遮天，你应该再捧人啊，捧红一个人都好难啦。嗰、那个咩 TVB 嗰个余德成啊，都要即系入捻咗院啦，先有人识啦，好简单啫嘛，咁啊冇人识啦，已经系。啱唔啱啊？ 有，你诋毁佢一人识噶？ 边啲人识先？ 我咩成日睇同蔡思贝喺缅甸噶？ 哦，即系你有睇噶，咁你识啦，我又唔识啦。嗱，我好以保实，如果唔系佢入咩入咗院，跟住俾人话佢 TVB 好凉薄，话佢入咗院都仲走去做直击，咁即系我唔觉得系凉薄嘅。老实讲 ，TVB 习惯咗系咁，嗰阵时阿舔楼结婚都系咁啦。 边个舔楼？ 哇，你唔知啊？嗰阵时舔楼。结婚， 笑， 跟住咧，系好似同阿万梓良直播噶， 吓、啊，万梓嗰、那个， 系啊，直播噶，大佬，嗰阵时即系结婚都直播噶，好似有一个咧就系、是，后尾嗰个有冇唔知有冇直播就系、是、阿、啊、吕良伟啊， 即系我听讲 TVB 直播结婚嘅多数衰收尾噶， 啊系啊系，系啊衰晒系。系呢、這个哇，咪好似同阿邝美云啊嘛，系嘛？阿吕良伟就嗱，呢真系证明系我嗰年代啦。哎，我唔记得，喂有直播噶，结婚都直播啦，系咪先？所以你话佢有 ICU 嗰啲，点会唔直播啫？系嘛？啊，所以系啊，嗱，有益有犀利啊，阿 Philip 啊，万紫千红喜迎亲啊，那个节目叫做真噶， 真有人睇嘅，你咪有亲咩？ 咪真系有，咪咁真系有人睇嘅喎，嗰阵时系，因为嗰阵时冇网路嘛，冇 Facebook 噶嘛。 亲戚结婚，即系唔系好熟嗰啲啊，你都唔知佢嚟做乜噶。 唔系咁嗰啲即系八卦啫嘛。哎系啊，喂有个益友啊犀利啦，阿 Man Kong 就话嗰阵时阿长嫂啊，同佢个几个仔女争产，咪一捻样日日喺度播人哋啱死老公啊新马仔，屌！即系佢梁，如果你话呢啲系梁博，佢不嬲都系出名梁博噶啦。你有冇睇《精装追仔》第二集啊？喂，阿黄晶话斋冇啲咁嘅暴力啊、血腥啊、梁博嘅场面，边有收视嘅啫？系咪先？呢个冇问题、啊。 好彩有翻啲暴力咩暴力镜头啊！黄晶最后 唔系，我觉得冇问题。呢啲系即系佢不嬲出咗名系咁嘅，呢、這个台系特色嚟嘅。呢、這个系吓，佢、啊、唔播啲嘢，佢冇咯。佢尤其是依家网络年代，喂，阿卡卡走去影旺角扫黄啊，都八千人睇啦，你明唔明啊？ 你好睇啲 咩啊？ 扫黄好睇啲。 咁所以你话咁佢走去影， 有冇啲人系识嘅上面落翻嚟？ 冇嗰啲系咩？外籍人士嘅， 咁有客噶 吓？我影客啊嘛，即系嗰啲嫖客，睇下有冇陈文根系嘛？屌你咩得啊？有冇根叔系嘛？ 买球拍啦！ 屌真系，睇下有冇话阿成志兄系嘛？屌你老味，成志弟兄系嘛？去旺角交电话费， 去山东街隔篱嘅。 佢去旺角交电话费啊嘛，帮佢仔。屌你老味，真系伟大的父亲啊！预 习啊要 吓， 预习啊 吓，跟住俾人话佢去交隧道费去旺角， 即系都扑街嚟噶啦。嗰阵时暗示郁敏做啊嘛，暗郁敏嗰啲人。 戇鳩咁，你去邊關鬱敏事啫？根本佢已經係唔好啦。首先佢個解釋都已經好啦，唔合理啦。屌你乜交電話費要去旺角山東街度交嘅咩？幫佢仔 要係開緊會噶嘛？ 開緊會嗰陣時就去旺角山東街交電話費。你交隧道費就直接講啦。交電話費，你交隧道費嗰啲叫做屌你，或者叫咪應該文雅啲叫家用。屌你老味，真係唔係係啲咩電話咩啊？交电话费，你估打173嗰啲啊？电话费，白痴啊！真系隧道费嗰啲叫做识唔肯识嘢，真系 最扑街真系，即系郁敏咗人民力量，佢暗示话咩得咗人民力量咁样， 就搞咗个记者会啊嘛，又讲英语讲啊 嘛，人民力量嘅英语系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啊 嘛，低能啊！ 唉，真系，所以真系好捻好笑啊！呢啲人系，咁就系咁咯吓，所以，唉，真系讲到好捻兴奋啊！今晚真系，即系所以你话 TVB 吓， 讲到咁远，讲下讲下， 系你话咩啊嘛？你讲起嗰个咩余德成啊嘛，咁啊依家冇事啦，吉人天相啦，系咪吓？ 翻 啊吓， 醒翻 吓，醒翻啦，系嘛，冇嘢啦吓。咁啊，吉人天相啦！阿近文之话斋吓， 真系小心喎、啊！咁都系，即系佢个余德成系乜都冇做过，就踢波啫嘛。 唔系 佢冇人撞佢，冇成噶嘛。 喂，但系佢本身系运动员嚟嘅。 系啊，即系吓，即系因为天气热定局，一踢踢下又攰，之后即系已经出场休息噶啦。 吓， 之后都晕低喎。 吓， 真系话嚟人嚟喎。即系唔好死顶咯呢啲， 唔系运气话嚟就嚟咯， 马会睇得多咧。 啊，真系系啊，即系唔好死顶咯，系咪啊？即系唔得就要话唔得咯，唔好死顶啊！真系吓，呢啲好紧要噶，因为命啊得一条系嘛吓。 即系佢仲要算 fit 噶嘛，佢身形就咁睇 吓。咁啊唔知啊，呢啲你留翻你睇啊。好啦，咁啊我哋即系。不如唱下歌啦，系嘛？今晚咁过瘾， 唱咩歌先？唱咩歌俾汪洋听？ 唔系喂，屌咁我哋唱歌，你即系等于喂嗰啲咁嘅老嘢喺条街度听啊，听我哋呢啲啫嘛，你知唔知啊？ 我知，其实唔系唱红歌嘅，唔系当当唱红歌，有啲系唱 响好少唱红歌嘅，有啲 歌啲嘅，有啲系。 你嗰啲有啲唱国语时代曲，佢唱得好难听，唱捻到，因为佢用红歌个腔去唱啫，可能系。佢唔系有啲都系唱邓丽君啊，唱咩噶？是吗 我都是这些吧。 哈 我们都是这些。 我有这些。南风吻脸轻轻说不完的的的。不是这些啊是不是你即是不是不如我们唱一下国语时代曲其实很多亦有想我们唱一下的唱一下一两首这样的。 想你啫不想我。 你不懂唱呀嘛。 我都不懂国语时代曲不是你的年代。 不是的这些是我们的。都是香港的文化的瑰宝来的这些是很红的这些。 吓这些熟一点。 这些是啦是吗南风吻脸轻轻心意喜悦迷蒙。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句句话都有种。咁你嗰啲咁嘅咩大妈咪唱呢啲又系，都系唱呢啲嘅咋？你知唔知啊？ 你冇跳舞啊？不过 唔系唔使跳舞嘅呢啲，嗱，即系咧讲起跳舞，即系咧呢啲系以郭富城加入咗之后咧先至咁兴跳舞嘅咋？你知唔知啊？以前喺 stage 嗰度喺个舞台，嗱你睇女方。睇下关正杰，你一话演唱会嘛，唔系演跳会嘛，大佬，即系一个歌星咧，你如果睇就算外国啲演唱会咧，有啲都系噶，唱尤其系唱演歌嗰啲，日本嗰啲， 喂，一企出嚟唱歌就唱歌，咪搞咁多花神噶，又话要跳舞啊，话要瘦身，你听佢乜乜韩红唔使开演唱会啊，系咪先？喂，阿肥妈直头要咩啦，大佬，直头要退出乐坛啦，系咪先？ 你最中意嗰个恩妮都 唔系喎，恩妮就反而系，即系佢又有啲地方好巨喎，即系边 啲啊？ 你又唔好以为佢肥喎，呢啲 系个肺巨啊嘛， 吓 个肺啊嘛， 个肺巨同阿 Jam 嗰对嘢一样咁大，即系嗰对肺，阿 Jam 就叫做 巨肺，个小巨肺， 小巨肺系啦，系咪先？啊，不过你阿 Jam 嗰啲系衰啦，系咪先？不过难得你又即系巨肺系嘛？嗱，呢啲子女歌星好少咧，即系有阿欣妮嗰啲气量吓，呢支欣妮唱胶道咧。哇！那個拉胸可以三十几秒噶，大佬，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有嗰个世界纪录，我谂佢都系好犀利噶。你唱胶道啊？ 咩叫胶道啊？ 胶道咧就一首国语嘅时代曲嚟嘅。咁通常咧，嗰啲歌星咧就会唱呢首歌咧，就显示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气量啊，嗰、那个肺容量啊，嗰啲咁嘅嘢噶。即系一路唱咧，一路啊咁样咧，佢有个歌词嘅吓。你明唔明啊？ 唔明啊！阿伦都好多啲咁嘅歌噶啦。 唔咁唔系阿伦唔会 喺度喺度长期嗌噶嘛？ 咪即系等于阿即系举个例子就系等于阿尹光嗰首《追龙》啫嘛，即系个追龙咁样，即系佢咪喺度嚟一路拉腔喺度唱嘅。咁胶道其实都系类似嘅吓。咁、啊、但系佢真系得噶，不过你阿 Jam 嗰啲啊，依家唱埋晒啲鬼五马路，得闲唱下胶道啊，唱下呢啲。阿欣妮咧再度孤独，你即系翻唱啊！你唔好因为阿欣妮闹你冇礼貌而唔去咩啦，即系喂你唔好搞笑喎、啊！依家好多嗰啲长者啊，喂嗰啲银发族啊，消费系好强劲噶， 冇定实咗。 嗰啲退休人士，喂系啊，咁你嗰啲阿 Jam 嗰啲，喂你净系吸嗰啲后生，屌你嗰啲后生几多有钱啊，所以咪开嚟开去都有几场咯。啲得闲唱下啲胶道，唱下呢啲咁样嘅，即系。喂，呢啲都系属于我哋香港嘅文化遗产嚟噶，无形嘅文化遗产嚟噶嘛，系嘛？ 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你唱阿欣妮嗰啲《明日话今天》啊，系咪嗰啲几唱更加挑战？ 呢首会唱错，冇唱。 我哋已经唱到唔记得咗原曲个歌词。喂，咁你得闲唱下呢啲，咁你咪又可以即系多个客路咯，系咪先？即系等于以前徐小凤演唱会都会唱下粤曲噶，即系冇问题噶、哦。你要即系扩阔嗰个客源噶嘛？你死咕咕，即系得靓仔听，屌靓仔又赚几多钱啊？晒够 靓仔用听啊！而家 唔系依家啲靓仔开始唔听，直接听 韩星，我听你啦。 追嗰啲韩星啊，或者直接听大陆歌。咁你又要即系你又要搵钱，咁你唱下呢啲唔使死啊！你又讲老土系嘛？唉，冇得好讲啊！呢啲嘢就即系其实就一啲都唔老土，我觉得就系嘛， 唱得好咪冇老土咯。 系啊，你唱得难听，人哋话你老卵土啫；唱得好听嘅话知你啦，咪当新歌咁听。郁敏话斋香完有臭，臭完有香，就咁解啊！有乜问题啫？你依家嗰啲 TVB 最高收视嗰个节目就系咩啊？就是、流行经典五十年，你咪系唱啲口水歌，屌真系，你都系唱嗰啲啫嘛，唱嚟唱去都嗰啲啫嘛，你冇新歌唱噶，唔会有新歌唱噶。 新歌唱冇人听， 冇人听咁样，冇人 旧歌反而多人听啦。 根本冇人识依家嗰啲新歌，咁有乜问题啫？喂，头先讲起 Richard Billiam 咧，呢、這个咧又系我哋香港流行乐坛咧一个次文化当中嘅 figure， 一个经典人物嚟嘅。吓、啊，即系 Richard Billiam， 即系小，即系中学嗰阵咧， 系 你发现一唱咧，其他人都识唱，唔系你教佢唱喎，系你一唱一句佢跟到， 系佢跟到啦，喂， 好犀利， 喂，大佬个阿 Richard Billiam 咧，嗱，佢原名系刘冠全，但系咧有一样好可惜就系佢当佢俾人揭发咗咧，佢咧就即系走水货同埋仇狗，嗱，佢真系仇视啲狗只，唔系讲紧闹我。 喂，热狗可以 cap 呢段出嚟精华。喂，佢啲仇狗行为叫做，佢成日打电话，喂1823鱼龙柱，喂捉拿嗰啲犬只啊，大佬，啲狗有冇？ 搵啲鱼龙柱去捉嗰啲流浪狗啊？ 系啊，一捉咧，跟住又俾人屌咗七个一皮，咁啊冇歌出啦。你即系以前好似咁样唱下嗰啲咸歌，咪几好，系咪先？ 搞到连个咩极丑恶片都冇更新。 系你即系你又唔更新嗰啲极丑恶片，话以前都有啲话咩 好笑， 搵个避孕套得啦，搵个纸皮都得啦，系咪先？唉，你真系好，即系佢依家又即系不务正业，你应该搞翻呢啲啊嘛，阿 Richard Billy 啊嘛。 喂，你拍上 YouTube 有广告收添啊，好多添啊。 咁咪系咯，大佬发达啊！ 避孕套片好似百几万 view 啊！ 哇，系啊，喂，百几万 view 好多钱嘅，我哋嗰啲，因为咧，你知唔知个 view 咧越多咧就越多钱噶嘛，咁捻样噶喎， 累咩递增噶嘛， 递增噶系啊，嗰、那个递增啊，好似税率咁啊，唉，所以嗱，好似寻日咁样嗱，我哋一讲，即系明天你是否仍爱我咧，我咪 share 咗喺本土台群组嘅。喂，跟住啲益友即刻识唱啦，系咪啊？ 唱咩？识 唱 啊！ 识唱嗰个咩咯？阿 Richard Billiam 嗰个版本。 你唱几句？ 喂，好啊！姣婆遇见愧老，大腿张开100度。呢啲系咪好鬼绝密啊？呢啲系，唉。 你唔似热狗嗰啲交流改歌啦，起码 屌嗰啲真系行埋一二遍啦，大佬。 佢差唔知几多皮啊？ 喂，你唔好以为啊，即系刘冠全嗰啲咧，即系改歌咧好交流。喂，佢将好多咧以前嗰啲国语时代曲都有改喎，你知唔知啊？ 边啲啊？啫？ 好多噶，嗱啲即系例如系。你今晚出去滚啦、啊，今晚陪女瞓。喂，你记唔记得呢首？即系嗰个系原曲，系好似系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咁噶嘛？即系嗰个国语歌嚟噶嘛？原先系，即系好耐啦，90几年历史噶啦。 有禅院钟声嗰啲啊嘛？ 啊，禅院钟声本身都系粤语嘅，佢系开咗咸版啫，嗰、那个系。啊，咁你话佢呢啲系咪好嘅经典啊？喂，佢改过新嗰啲歌咧，嗱，佢系有一个作用咧，就系活化嗰啲旧歌。嗱，你听完嗰啲歌咧，你又会即系，你又有嗰个 melody 喺个脑嗰度噶咯， 即系可以听翻， 系啦 嘛，再 即系你当你听翻嗰个嘅原曲嘅时候咧，即系真正唱嗰首歌嘅时候，咁你咪好有亲切感咯，你明唔明？即系有个会心微笑啊！即系你有阵时见到啊，哇！电视机播明日话今天啊，即刻好多益友啊，即刻喺 Facebook 个贴啦，你咪知有咩事啊？ 唔应该每每个链啊！即刻食啊呢、這个！ 哇！即刻即刻 caption 唔愿爱每每个链，唯一喜欢咬边咁咧，即刻已经自动播啦，大佬咁啊经典呢啲系咪啊？唉！ 就系碌嘢落盐嗰啲， 碌嘢落盐更加 挑 战。唉，咁所以啊，即系呢个系香港嘅，即系次文化当中嘅一个传奇嘅人物咯。 即系好多歌都，即系好多人都识唱啊，神奇啊！ 哇，大佬，佢嗰啲真系经典到不得了啦，真系你求其噏一个。一首都识啊，除了裤拎走条姨妈巾，月屌閪快閪有咸鱼味，咁你即刻即刻已经识得搏落去啦，啱唔啱啊？即系佢当然系非常之粗俗啦，系咪？ 唔系个个啱听咯， 即系好嗱，好似依家咁样，咁我哋都可能系走紧啲益友噶，一唱呢啲咸歌。一啲女性嘅益友会走咗咯，系会。喂，你比如话佢有阵时唱嗰啲，喂，有首歌叫《肥婆落阴司》咁啊，够经典啦，挂呢首。喂，原曲啊，喂，原曲《泪的小雨》啊，邓丽君嗰首嚟噶，大佬，即系真系几十年前噶啦，差唔多冇版权嘅呢个，你知唔知过五十年就冇版权嘅啲嘢啊？分不出是泪是雨。即系呢首啊，就系原曲啊，《泪的小雨》啊， 佢又讲咧，分享医院树留意，肥姐入对偶尔，演眼泪已成行，任是即刻到咁啊！即系你系咪真系好鬼经典咧？呢首啊，可以送俾啲肥婆听呢首《肥婆落音诗》啊！ 系即系讲下肥姐啫。 吓，肥姐咩？有咩讲啊？你又 即系唔好讲佢咯，都死咗啦。 哦，咪我冇讲佢啊！ 即系政治不正确，俾人话你 冇讲肥婆啫嘛，我边有讲肥姐啊？ 你就讲佢咯。 喂，有个益友 friend， 有两秒红灯嗰啲。 喂，有个益友 friend 话我哋今晚好捻闷，你可以熄机唔听啊，大佬。 反反咁上下啦。 喂。你想点？一唔系你话我哋好捻闷。喂，咁你想我哋讲啲乜嘢啊？你即系你，不如你表达下你想我哋讲乜嘢，系咪先？吓，咁我哋冇理由有时系重复，即系啲论点啊， 拉布啊， 拉布啊，或者我哋喂，因为我哋已经本身一个礼拜得一集噶啦，系咪先？咁我哋如果又重复其他台讲过嗰啲论点，咁又即系你可以听其他台咪得咯。咁啊，如果我哋谂唔到一啲即系更加之好嘅论点嘅，我哋唔需要喺呢度。就重复一次啦，吓、啊，即系我呢个我个人睇法啫，你都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因为你觉得闷系咪啊？冇问题嘅，我觉得话我哋闷都有，你有冇听过热狗啲节目？唉，真系，所以你话香港嘅流行曲就系、是。依家其实都冇人听噶啦，冇人即系啲新歌。你话好似咁样，阿陈奕迅出咗只新歌，喂，都个回响已经冇以前，即系十年前、八年前咁大啦，系咪啊？ 诶，十年即系陈奕迅红嗰啲歌都好似旧嗰啲啫嘛，即系最红嗰啲啊。 佢已经去咗一个佢再出新歌已经冇乜意思嘅年代噶啦， 明 伦咁代噶啦吓。咪有个人又话叫我哋讲下咩咩咩老千达夫妇每个礼拜都搞笑死朕，你听翻我哋，你一早理由，因为我哋一开咪嗰时开始听啦，你又知一开始又唔听，你又喺度嚟话我哋冇讲，真系，唉，你听翻重播啦，系咪先？即系你咁样，我哋点样啊？你一个个一入嚟，我哋重复讲一次啊？人肉录音机啊？你估系林瑞麟咩？ 你估我陈秀威咩？人肉录音机。 咪啱讲到边啊？啱啱我哋话 唱下歌啫嘛， 唔系讲唱歌，讲起咩啊？我哋头先系 咪即系已经好多即系新歌 系新歌，咪即系你等于阿华仔嘅再开演唱会，佢咪又系唱翻嗰啲一起走过的日子系咪啊？佢再出新歌其实冇乜，即系嗰对于佢嗰个事业上嚟到讲又好，或者即系冇乜加持嘅作用，冇乜意义啊，已经系。因为佢唱嚟唱去都系嗰扎歌，都仲有人继续会去买飞，咁佢使乜出新歌啫？ 佢净系唱新歌，冇人买添。 咁固之然系添啦，你即系等于阿伦啫嘛，佢唱亲都系要唱几廿年前嗰啲噶啦， 都系唱校歌嘛， 都系唱校歌啊，我在深秋啊，爱是这样甜啊，咁佢唔会唱晒新歌，冇人听，冇人买飞咯， 夹一两首宣传下咯。 吓、啊，话系肯定系咁噶啦，所以你依家陈奕迅都系噶。好啦，你话再陈奕迅之后。仲有咩歌星啫？香港张敬轩啊，广州啊，听讲你啲人话佢系，你算唔算系香港人啊？嗰、那个又即系好啦，拗教嘅呢啲系。喂，佢话佢广州，你即系等于阿陈云根嗰啲啫嘛？又话阿咩啊？ 郑锦满系潮州？ 唔系，佢唔系话郑锦满，系想我哋话啫。郑锦满系潮州，佢话 话 梁天琪武汉旗， 武汉出世 吓，武汉咁你阿郑锦满系咪潮？咁如果系咁，佢哋。即系喺青城嗰啲眼中，张敬轩都唔系香港人啦，攞身份证都唔系啦，咁佢永远都系广州人啦，系咪先？ 咁 其实唔失礼嘅广州人， 海陆丰人啦。 吓、啊， 王杨帝都自认海陆丰噶，选举嗰阵 自认啫，其实汕尾人，屌你咩？ 海陆丰公平啊嘛，嗰啲 banner 写住 咩？海陆丰公平关咩事啊？出咗个咁嘅人，影衰晒成个海陆丰啦。 系咯。 人哋有冇认你啊，大佬？唔好睇你攀附人哋啦，啲同乡会啦。 我系 咩啊？ 我系佢，我系海陆丰 啊嘛。你妈黐线啊！你系海陆丰啊？哇！ 同乡个仆街， 成个海陆丰啲人俾你影衰晒啊，大佬真系。 真系陀衰街啊，陀衰远添啊。 唔系咯，喂，我唔记得接电话，原来今晚我哋接电话先。我觉得太兴奋，因为。 唱个太兴奋咧，你使唔使唱下歌先咯？ 啊，继续唱多首先啦，咁样，唉、哎，咁难得真系，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哋又唔需要去街头卖艺嘛，我哋根本上又好好享受呢、這、一个即系平台可以唱下歌嘅得闲系啊。但有啲益友咧就话即系唱下呢一个纷飞燕，我纷飞燕我识唱啦，你识唔识啊？ 唔识喎，我话热青城心目中嘅七六二系歌手。 屌，七六二都唔捻识唱 啊！有呢个孔文熙 咩啊？ 仲有呢个孔文熙咯。 屌咩 Chris A 空啊嘛，嗰啲你呢啲系白痴嚟嘅。喂，好似我哋咁样喺度唱啊，仲多人听啦。你如果你喺嗰个热狗度唱俾人听啊，我哋唱亲嗰啲啊，老捻过你老母啊！嗰啲歌，屌你真系山下的人都有人识、啊，你知唔知啊？呢首 山下的人嘅好听啊！ 要就考下你又点唱先，阿伦嘅、啊， 知佢唔系好记得点唱，要揾歌词啊，识啊。 哦，你揾歌词啊？喂，咁啊，唱《纷飞燕》先啦，好唔好 啊？哦， 纷飞万里，隔千山，离泪似珠，强忍欲坠，仍在眼。我欲诉别离情无限，匆匆怎诉情无限？又怕情深一朝淡，有浪爱海翻。啊，即系呢啲系好鬼经典嘅，真系。啲几廿年前嗰啲嗱，几廿年前未有邓丽欣同埋阿方力申嗰阵时，就系唱呢啲啊，真系。啊！仲有一首好 hit 噶，嗰阵时你讲起呢啲几廿年前嘅合唱歌啦，考下你阿秋官同埋阿姐有一首嘅 《万水千山总是情》啊， 唔系嗰首系阿姐独唱嘅，有首合唱嘅。 知啊呢个？ 哇，唔系啊嘛！ 秋官，你问阿祖祖会熟啲啦。 咪秋官嗰阵时有首《紫玉钗》嘅，识唔识啊？呢首 系唔识。 紫玉钗，寄情怀，浓情妾意，两无猜。哇！呢句经典啊，真系嗱，以前未有咩好好恋爱、好心好报嗰啲咧，嗱就系唱呢啲噶啦。 即系唱下好好恋爱嗰啲咪好咯。 唔系呢啲就系几廿年前嗰啲嘅。即是合唱歌嚟噶吓，你明唔明啊？喂，呢啲咪本土咯，大佬，呢啲系本土啦。喂，呢啲都唔识啊，真系唔系冇话本土台， 系咪咪逐我出台？ 喂，你唔系主持，你同阿 JoJo 嗰啲嘉宾主持嘉宾嚟，唔系呢啲乜系啦？当我哋系组织。 唉，真系黐住呢个主持席位变翻嘉宾。 喂，大佬咪俾人拉埋为你好啫， 三个先计嘛，系咪？ 唔系啊，佢多于一人嘅组织，你冇睇新闻啊，梗系真系，所以得一个人嘅咋。 正话系本土二台啊嘛， 你可以本土二台，你可以新本土台都得噶。 唔系咪咩咯？咩热血时报、热血公民咪又分家咯？ 咁你只系整个本土咩台啊？你整个 本土公民啊嘛？ 本土公民、本土报咯，哦、搞啊！总之分散佢，唉、 总之就唔系一齐嘅。 系啦，唔系一齐。咁事实上唔系一齐噶，因为我同你做节目，我喺我屋企，你喺你屋企，点一齐啫？系咪先？咁我各自做噶嘛。咁我哋都系用 Skype 噶咋？你知唔知啊？ 你问我知唔知？ 我知啲益友有啲益友唔知噶。 我以为你问我咁样，我知唔知咧？ 唔系咁，我有啲嘢又未必知噶嘛，即系以为我哋系即系同一个即系唔系同一个空间嗰度做噶，其实系连线嘅咋。即系所以我同阿空兴望诊，我系见唔到佢个样子。啊，就系咁啦，咪即系要讲俾益友知嘅呢样嘢系。 系。 所以系。即是叫做是夾得好好的，你明白嗎？又不是對著那個人，是隔空做節目，這叫做正式是是吧？ 有人提議我講一個本土框， 本土框即是什麼？ 你學這個 passion prime 那 樣。哦，你這些肉酸又不好了，唉，太過低 B 了，這些名字。啊，所以算是，我覺得是，即是夹得好好噶啦，咁样系，你唔系仲谂住哇，大佬 隔空做节目，你睇下热狗，你就知啦，夹得几鬼曳啊！你明唔明白 啊？同埋佢系喺同一个直播室，都系得两个讲嘢嘅啫嘛。 咁啊系咯，我哋 好多纸板噶嘛。 我哋唔喺嗰个同一个直播室嘅空间底下做都算系咁噶啦，我觉得系吓。咁、啊、好啦，我哋开始听电话啦吓、 啊。好啊，好啊。 好啦，开始接听电话啦，系讲到都睇下我哋今晚。听几多个电话啦吓、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八月十二号嘅凌晨零时零二分，咁啊正在啦接通当中噶啦，睇下通唔通先。喂，早晨，点称呼啊？系到你啦，点称呼啊？ 喂，我姓郭嘅，系。 系郭生你好， 郭生， 喂，咁就咁啦，嚟紧先讲少少主事先啦。头先我听你个节目嗰阵咧，我阿妹话你算到好似考钱咁喎，我 话 听个千祈。 咩啊？ 我阿妹话你算到好似考钱，哦，即系我喺我讲我听节目嗰阵，我阿妹听到咧，佢话你算到好似考钱咁喎，千祈唔好话听完之后。 系， 唔会捞嘅，个个谂讲。 我唔会，呢个唔会捞呢个吓。 我咁讲啊， 系咁啊，嚟紧，唉，唔紧要，嚟紧公布嗰样嘢啦。咁就嚟紧呢个礼拜咧，就一个几重要嘅日子嚟嘅。 系咩日子啊？ 就系我牛人啦。 哦，恭喜你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多谢。咁就我其实咧，我讲少少啦。其实我同咁，其实咧，我就同阿梁天琪和游慧晶可能出世嘅，即系唉，大家都生似喺呢个有幸生似喺呢个时代啦。 吓、 啊，即系都系有少少感触先讲起上嚟。 系。 咁啊，生日愿望咧讲少少，咁就即系希望共九饭九加热狗就快啲自爆啦，尽快。我咁相信呢个都系作为益友嘅愿望啦，同唔同意先？ 吓、 好啦，咁就上手发哥啦。 好啊，好啊。 自己拉喺度得唔得？ 哦，冇问题。你做咩自己咪变咗亚视？ 恭喜自己，准备我。 好。 热狗十粒快乐，受苦安乐快乐。哎 ，sorry， 佢系嗰层楼冇佢个名噶嘛，阿明咁样啱唔啱啊？ 系啊，冇名噶，系啊，陈秀慧冇名嘅。 黄人剧最快乐，总之这套好过。唉，都尽量 match 啱音啦，好，咁就祝香港好运，各位应有好运啦。 好，大家咁啊， 系咯， 好， 系咯，好。 OK， 喂，咁啊， 多谢诶，我讲到咁多先啦。 好多谢你电话。OK， 好，拜拜。 拜拜。 吓、啊，喂，郭生我成日打通我哋电话噶喎，都吓。 你嘅电话咁易打通嘅咩？ 啊，佢可能好，唔系佢可能好早打电话嚟啊，咁样系。 系，我以为佢唱零时十分啊嘛，啱 唔啱？哦，系咯，因为咪唱零时十分先啱啊，你生日啊嘛。零时十分你识啊？呢个系叶倩文嘅、哦。 嗯，点 喂 ？Sally 啊。 系，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我叫时亨啊。 阿时亨请讲啊！ 喂，两位主持你好啊！ 系 喂，冇啊，我咧就系、是、住喺九龙区嘅小市民啊。 系 啊，咁样咧，平时最主要嘅放松咧，即系认真嘅就系、是、去海旁啊。咁而家咧就嚟咗一大班不速之客咧，就令我好困扰啦。 即系边啲啊？你去尖东海旁系嘛？尖沙咀海旁？ 尖沙咀，天星码头嗰度。 吓、啊。 即系学啲港女话斋嗰度好超噶嘛，自己一个嘅时候。 以前啊系咯，而家即系唔系咗好耐啦，咁多游客。 其实咩叫做超咧？我唔系好明呢个英语喎，系点解其实？ 唔系我都唔知道，我都系跟风嘅。其实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其实嗰度系好放松嘅，系我好主要嘅身心灵放松嘅地方。咁、啊、其实打嚟咧，主要系申诉呢个不满嘅。 系。 咁其实我觉得咧，最整人咧就系、是。即好似咧，我哋喺个地铁度啦，我哋买咗一张飞，我哋系坐一个位噶嘛。 嗯。 咁其实你除咗你物理上你坐嗰个位，或者你企嗰个格仔之外咧， 其实你的声浪某程度上都是会应该有个适当的位置，即是说譬如我一个人我位，但如果我讲嘢讲到全格机都听到呢，咁其实是很 disturbing 的嘛。 是的，即是某程 度上声浪都是会对他人的骚扰来的。 是 咁而家嗰扎大媽咧，就日日咁唱咧，就令到人真係十分困擾啦，係完全唔係藝術嚟添啦，我覺得。 唔，我諗咧，就算唔係大媽咧，我諗就算驅趕曬，嗱，我想問你一句啦，咁你唔可能覺得嗰啲咁嘅咩旺角羅文啊，咩即係類似香蕉奶嗰啲咁嘅？ 屌，收皮啦！ 咁嗰啲嗱，我想問你啦，唔好即係唔好淨係將嗰件事，嗱，如果你純粹攞嚟做咩中港矛盾？ 唔 係， 即係佢而家放到好，即係佢好。出咗而家咪有翻大妈喺嗰个，我明白你意思啊。 喂，好啦，我当抽空咗嗱，你话搞中港矛盾呢个冇问题嘅，你中意，即系任何人喺某任何一件事上边有佢嗰个切入点，有佢嗰个嘅目的。我问你，如果当嗰啲嘅什么大妈嗰啲咁嘅好样衰核突嘅女人，中年嘅女人啊，勾嗰啲走晒，换咗班系男人，嗱嗰班咧唔系大陆人嚟，系香港人。我同你讲，香港啲中坑男人，同埋一班僆仔都系男人。但系唱得好难听嘅都系 歌艺嚟分高低，分高低啦、啊。即系 我唔同意用歌艺嚟分高低咯，因为用歌艺嚟分高低太主观啦，时坑你喂有啲人够觉得嗰啲大妈唱歌唱得好好听咯。 咁我有客观标准噶，例如 冇客观标准嘅艺术系冇客观标准嘅。 走唔走音啊？入音入得准唔准啊？编曲啊？即系你即系音乐上有一定，我明白你意思啊。其实我是主张条街冇人是最安静是好的。 是咯，你真的我都同意这样东西的，真的。巴士站就是巴士站，海旁就是拿来轻松放松，是不是拿来休息的嘛，休憩用地来的嘛，怎么拿来唱歌啫？我不同意啊，这样东西是。 是不是，但因为他因为现在是有班即、就是多了班不速之客呢，就令到个问题很突出了。咁有陣時你好難都從本質上去講嗰件事，咁其實我本身就唔係，即係總之我覺得係以清靜同埋即係掂唔掂 lighting 啊，即係嗰本身嗰件事令唔令人賞心悦目啊。當然你都可以話賞心悦目呢件事係主觀判斷嚟嘅，都得嘅。咁但係你無可否認有陣時有啲人係真係唱得好好聽噶嘛， 冇一個唱得好聽啊！我可以同你講，喺一個商業嘅世界，唱得好聽嘅人已經入咗行了，就唔会喺度嚟演戏嗰做嘅。仲有第二，你嗰啲咩礼拜六晚一去嗰啲咧，冇一个系靓女靓仔，靓仔靓女去咗约食饭，跟住做爱啊，夜晚即系做完爱先听夜间热线，唔好意思啊，唔得闲去唱歌啊。 可能做住嚟听咧，得唔得咁样？ 都可以做住嚟听都得，听一路听住笑，一路做爱得。但系个问题就系有两个条件，第一，如果佢系靓仔靓女，佢首先唔会去嗰啲地方嗰度卖艺唱歌抛头露面。第二。如果佢歌艺好嘅，亦都唔会去嗰啲地方唱，就咁简单。喂，一个人歌艺好啊，叫有舍自然香，你喺边度开档啊？自然有人去听啊。喂，呢、這个先系吸引人嘅地方嘛。喂，你喺某一个地方山卡拉开档，啲人觉得你好听而专登坐车去听，同你专登坐车去逼人听系两件事嚟噶嘛？ 喂，同意先？同佢哋好似好似开心手咁啊！ 唔系血海深仇啊！ 有咩过节啊？ 唔系冇过节啊，而系喂呢、這个纯粹即系客观评论嚟噶。喂，你呢班友喺度唱歌，喂成日又话要搞艺术，你摆个兜出嚟做乜先？喂，永远都有个兜摆。 明咯，明系。 你冇见过一个人冇摆个兜，僆仔都摆个兜喺度喎。你系咪就咁缺钱啊？系咪啊？你同唔同意先？你摆个兜喺度为咩先？你咪黑钱啦、啊，系咪先？ 我冇咁 sensitive 喎，即系我唔系，其实我主要都系行过都系谂住吹一吹海风嘅啫，主要就 咁你吹一吹海风咧，话俾你听，有人喺你隔篱唱埋晒呢啲咁嘅口水歌咧，点都会影响咗你嗰个心情噶啦，系咪啊？喂，喂，难道佢唱《爱情陷阱》唱都好好听，你又会觉得好咩？你都唔会觉得好噶。喂，海旁啊，不嬲都系冇人噶啦，你睇下以前啲港产片啊，啱唔啱啊？喂。海旁有个 Conica 嗰个广告牌喺度，喂，嗰阵时几鬼清静啊，冇人喺度唱歌噶，最多就有人喺度卖下肠粉啊，或者点嘅小食档啊，唔会有人唱歌噶。咁多年以嚟， 最有结局嗰度。 今咩啊？ 正宗最有结局嗰、那个 啊，都可以喺嗰只嗰度啦，那个尖东海旁啊嘛。喂，冇人唱歌噶，从来唱歌唔该去庙街，局限咗以前大家好自律嘅，一系就喺大笪地。 即系上环，因为冇咗啦，咁啊唔好唱。喂，海旁唔系俾你唱歌噶，天星码头都唔系俾你唱歌啊，大佬！即系依家嗰啲友系根本上监人奶喉，系逼人哋听。喂，你喺你如果中意唱歌咧，你应该揾一笪地方冇乜人嘅。 系撩威啊！ 唔系你中意表演得，你去啲山卡拉冇乜人嘅地方，唔好影响人咯。唔系屯门公园、啊，大佬嗰度好卵嘈，好卵应声噶。你去啲冇人嘅地方咯，山卡拉咯，系咪啊？喂，跟住男生围嘛，男生围唱啊，即烧晒啊。 唔系，其实唔系，大哥，我听下咧，你系应该系第一点咧，就觉得安静嘅地方系应该安静啦。第二点系如果即系你唔好借艺术嘅，即系唔好借艺术表演作藉口咧，就喺嗰度谋生或者赚到资。 冇错， 即系唔好用一个高尚嘅理由去掩饰住一个有动机同埋有实力嘅行动啦。 同意嗱，你真系 get 到我嗰、那个。重点啊，真系啊，阿时亨就系咁啦。喂， 我听咗你好多年噶。 喂，如果佢咧系肯承认自己系揾食嘅咧，我反而觉得冇问题喎。你话揾食嘅，唉，我嚟揾食嘅啫，我揾钱嘅啫，系咪？咁冇问题，你揾钱咯，系咪先？咁你可以表演心口碎大石噶嘛？啱唔啱啊？使唔使就影响人啊？使唔使制造噪音？ 次次系第一，我哋嘈捻住晒，第二虚伪啦。 绝对是啦，点解你要攞人哋？喂，你唔可以用人哋嘅嗰个精神健康嚟到作为一个成本去消耗噶嘛？然之后自己搵钱、哦，你咪同人哋分享嗰嚿钱系。咁点解你唔玩心口碎大石啊？点解你唔玩嗰啲杂耍啊？你咪自己去。咁你自己又唔肯负担嘅成本，你又叫其他周边所有嘅住客啊、租户啊、商户啊，去同你去分担嗰个成本，咁啊好唔公平咯！嗰样嘢系。 唔系，咁如果用你呢个逻辑都系咩嘅？即系你其实再推进啲，你即系话某程度上系攞咗他人嘅自由，成为咗去谋即系谋利嘅本钱，而嗰个成本系由他人付出，唔系佢自己付出啫。 系，所以就系咁啊。所以唔好同我讲咩，有啲人喺个网嗰度讲又话，诶、哎，艺术咩有分高低，艺术系有分高低，但系唔系喺呢度分，唔系喺呢一个场合度分，你咩分咩艺术高低啫？点分啊？你话俾我听啊！佢一个人唱得硬难听都好，佢只要喺嗰度揾得到食，就一定系有人欣赏佢噶嘛？呢个必然噶，有人俾钱佢，即系嗰个人系欣赏佢啦，起码系咪先？啱啊！去门上开唱啦，去嗰个咩公民广场唱啦，赶扯黄之锋嘛，啱咯，你去唱，去嗰度唱啊，够胆你去嗰度唱，即系唔应该系喺嗰个地方嘛，大佬嗰度攞嚟拍拖，攞嚟散步系嘛？ 你系咪试过喺嗰度打紧车就俾人锁住咗啊？其实， 呢啲人对我完全系咁多年嚟都冇任何影响过我，包括嗰啲咩？ 讲笑嘅，讲笑嘅。 包括嗰啲咩？即系完全系呢啲系出于一个义愤啊！呢啲同我哋咩本土文化咩完全系冇关系噶，呢啲嘢系你揾食就揾食。 系啊，呢个真系怪人啊，埋狗有啲似领基本法嘅佢哋噶。 绝对系啦，所以有啲有左交啊咩嗰啲出嚟讲又话，诶呢啲艺术咩嘢要发牌，屌你老母呢啲去发乜嘢牌啊？你喺个密封密室嗰度唱，我冇人理你啊，你中意点唱都得，你唔好攞人哋嗰个嘅。精神健康嚟作为你个成本，你将所有嘅成本转嫁俾周边所有嘅人嘅，呢个系好捻不良嘅行为嚟噶，啊， 系，同埋佢冇，你即系如果用你嗰个讲法系比较含糊噶嘛，即系你啱啱你话艺术系冇高低之分嘅，即系其实呢个标准系相对含糊噶嘛，但系你啱啱你有，譬如你有一两三个 point 咁样，你好具体咁指出咗，即系嗰条线系好明显噶，而如果用艺术嚟做线系好模糊，系变咗冇晒线噶。 是啊，即 系 话用艺术做线咧就唔科学咯，唯有咁讲咯。喂，其他嗰啲系有客观标准噶嘛，包括你嗰、那个话点样影响人哋精神健康咧，可以量分贝噶嘛，啱唔啱啊？嗰、那个咪系一个好客观嘅、好科学嘅标准，可以验证得到嘅咯。喂，当你个分贝系屌你老咩，好似嗰啲咁嘅飞机经过咁卵嘈嘅时候。喂，咁隔篱嗰个人一定系精神健康又受损啦、啊，耳膜长期喺佢咁样又会受损啦、啊，喂，真系会受损噶、哦，唔系讲笑噶、哦。喂，到佢收咗工之后，佢听嘢咧会有问题噶、哦，吓呢啲全部都系有客观嘅条件噶嘛。你话攞艺术，有啲人话用艺术嚟到做标准、哦，呢、這个标准系太过主观啦，系喺呢个标准系冇得验证噶，经过科学验证唔到噶，啊， 所以系。 啊、希望你，我想你都同意啊呢样嘢系咪啊？阿时亨， 唔系我唔系我系你咧，就唔系话我 hea 你，即系咧我，因为我开头我本身系冇咁 sensitive 嘅对 你啱啱講嗰，即係你啱啱你好強烈咁帶出咗，其實將個成本轉嫁連後你都係佢啊嘛。而且你覺得呢件事條線好模糊啊嘛。咁其實我開頭就覺得咧，條街本來有人唱歌都係可以接受，但係跳舞仲要係好大聲，咁我就覺得即係因為我嗰條線唔係有冇人嘈定唔嘈，而係去到接受定接受唔到啊。即係而家唔係好同壞嘅選擇，係壞同更壞。咁我而家覺得咧。是壞同更壞，所以我就覺得真的很撚錯。但你剛剛說的那樣東西不是有人唱，你說的那樣是應該有人唱還是不應該有人唱嘛？ 不應該有人唱， 我打你 咁你比如话你话佢跳舞，喂斋跳我觉得冇问题喎，斋跳你咪喺度跳咗跳捻到天荒地老咯，斋跳我真系觉得冇问题，你唔好影响到人得噶，斋跳影响唔到，嗱你唔好踩亲人得啦，你死埋一二角嗰度斋跳啊，佢系唔会斋跳啊，你放心啊，因为唱歌因为声音系一个感染人嘅一个好重要嘅媒介嚟，跳系跳不出一个什么来噶，我同你讲啊，如果跳舞系 work 嘅，佢哋已经跳咗噶啦。吓、啊，唯有一定系唱歌系最赚钱嘅，因为嗰啲歌亦都系顺手拈来，唔系佢哋作噶嘛，佢系喺我哋香港嗰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嗰啲文化瑰宝嗰度喺度抄啫嘛，佢攞人哋啲歌去唱啫嘛，系咪先？创作又唔系佢，系嘛？基本上系冇成本嘅，吓、啊。你跳舞嗰啲大佬又要练习又要成，好麻烦嘅，嗰啲搞杂耍搞成，呢、這个系最方便、最快捷、最搵钱噶啦，吓、啊，佢唔会转噶。你放心啊， 系 吓、啊， 好啦，咁我唔系，我都系谂住得闲讲下啫。咁而家可能在线的友又听到你重新利息咁讲当中嘅利害关系啦，系嘛？ 吓、啊，系啊，希望你明白啊。O、okay、 K， 下次再嚟，好好好，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喂，咁啊，喂，原来教主收听紧喎，晚安吓。 系、嗯、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吓、啊。好啦，我哋继续咧，就系、是、我再讲翻咧，就系祝福啊教主咧嗰、那个。即系上诉啊，成功系啦。咁我嗰日听咗个判词都唔系未判嘅，其实系咁啊。依家去法官写紧判词啊。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唔系，即系原来有啲益友系觉得系唱都冇问题嘅。原来我唔系咁睇嘅。 唱即系好难，好难量度边个唱得好啲噶。 系，我觉得 即系有啲唔知咩歌手都有 fans 噶。 系唔唱啊最好。因为你好难，你话驱赶咗大妈，你又俾香港人唱，有啲香港人都一样唱得好捻难听噶咋，唔好笨笨揾自己笨柒啊！ 同埋嗰条路嚟噶嘛，你唔系一个俾人唱歌嘅地方。 喂，最惨系好影响，好讨厌噶，真系会。 即系声冇得比，仲要 系声就冇得比，隔好远都听到噶。所以头先嗰益又话佢哋咩会跳舞咧？佢唔会跳舞噶。 九六九， 佢系唔会跳舞噶，你要谂下佢跳舞系嗰个机会成本太高啊，因为佢要练舞要排舞噶，吓、啊、唱歌系基本上你唔系哑嘅唱得噶啦嘛， 吓、啊、就系因为咁先难听， 咪就系咁， 有好多自丑啊， 咪就系咁，同埋佢哋嗰啲就系动机就系呃钱啊嘛。好啦，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喂，早晨早晨，等阵先，等我删咗我另外听风嗰个声先，哎，变咗啦，变咗啦， 张生啊。 哎，张 生 啊，张 生 哦，系啊，系方台台长啊，张家显啊， 喂，法国佬你好，喂，头先你一路过尖沙咀喎， 系啊，尖沙咀啊，落咗去， 吓， 话情况谂住， 都系八卦，其实真系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嗰啲咩嘢，唱红打黑啊，我系冇去参加过噶， 系冇问题啊，嗰啲唔去都 系啊。系啊，因为我不嬲，其实咧觉得咧呢啲嘢咧，屌你 be water 好捻过噶，即系等啲街坊顶唔捻顺好捻过噶。如果我哋派个早插手咧，会系变咗多捻事噶。其实江湖水火都系嘅， 情 愿等啲居民顶唔捻顺，等啲居民自己去打好捻过，我哋自己去打 嘅。系等居民反感，系啊。 咁今晚最紧要内八卦咯， 系 咪先？ 系 咁。即系咁，你咪睇下啲大妈咁，喂，最主要跟阿汪洋嗰边嗰个组织，即系港独派先驱啊， 叶公民啊，黄杨达啊， 系港独黄杨达， 港独嗱一定要记捻得呢个人系港大医疗友喺度，你要尊敬佢啲噶。 系， 佢系香港港独啊嘅先驱啊，黄杨达先生啊， 系 啊，佢亦都系提倡呢、這个啊设计国旗嘅神经啊，我谂我呢个真系唔捻得噶，同你讲， 系啊系啊。 系我哋经常提住啊，因为是其是非其非。 啱。 虽然依家咧啊，又不孝又反骨啊，但佢以前曾经都为过香港嘅港独啊，出过一分力嘅。 系，同意吓，呢、這个系噶，佢哋自己讲噶，呢啲冚唪唥都。 系啦，咁咪咁今晚其实真系喂，咁即系屌嘥气啦，有心落去嘅。 系。 咁睇下究竟咩发生乜嘢事啦？咁其实都睇到咁。如果你話喂講咁，其實大家有片睇㗎啦，都好早啲大媽收曬皮咁樣，咁唔知佢鹹乜撚嘢底啦咁樣，咁走咗。咁其實我想即係講翻頭先有個觀點咧， 係 嗰個觀點就話喂喺從藝術角度啊，或者嗰、那個藝術層面去講咧，得唔得咧？我覺得係得嘅，但係首先你自己要有咗一個。agenda 先，好似我咁，喂，我系吉他仔，我系 band 嘅，系、啊，我系好捻塔你班噶啦 ，band 仔塔你班，喂，你系有乐器，又唔会太过嘈，唔会太过分嘅，我先会认同系一个表演咯，系咪先？心口到水大只，我都冇捻所谓。屌、你老尾，喂，你头捻期走去鸭寮街买套卡拉 OK 嗰啲音响，屌、你老播只 M 咁喺度唱歌，屌、你老尾，你翻屋企唱啦。喂，如果你把聲係好聽嘅，你要參加歌唱比賽啦，係咪啊？ 係嗱，有一樣嘢咧，佢話用藝術咧係唔得嘅，唔 work 嘅。點解咧？嗱、有一啲、有一種藝術嘅形式咧，就叫金屬音樂。金屬 heavy metal 啊，大佬，喂，嗰啲嘈到拆天，喂，但係嗰啲係，喂，嗰啲都係藝術嘅一種形式嚟嘅喎。我哋唔識欣賞啫，係咪先？ 係啊。 但係嗰啲都係藝術形式，咁如果嗰啲人走去表演，咁點啊？即係我覺得用呢個標準係太過。即系， 系啊， 好， 所以嗰边都系，喂，你真系屌嘈交嘈几十镬都嘈唔掂噶， 系啊，你系啊，好难去定定噶吓， 系啊，喂，如果头先阿陈区你嗰个讲法，如果有啲真系中，喂，热爱 happy metal 嘅，佢梗系话好噶，系咪先？得好讲喎，永远讲条捻啊！喂，有啲中意欧瑞强文哥，你一定屌到扑街噶， 屌到扑街嘈。 跟住你话欧瑞强文哥，咁嗰啲屌佢玩波，我就屌柒你老卵肚，系咪先？咁但系其实嗱，喂，讲翻一个，其实呢一样文化系全世界都有噶， 系。 只不过真系嗱，好啦，老实讲，香港搞到越嚟越核突嘅， 系。 喂，你睇下，喂袁叔啊嗰啲，喂你就上 YouTube 都好多不知名人士啊，喺街嗰度真係賣唱啦。嗱，例如有一條片，大家可以嚟聽下嘅。喺日本街頭有個人唱緊歌，唱緊一首日本版嘅《海闊天空》。咁啊，以為係日本人啦，咁啊，唔知佢係日本人，定日本版嘅《海闊天空》啦。因為一街都連出個日本版噶嘛。 係啊，係啊，嚇！ 咁唱到咁上下咧，咁啊拍有份拍。片嗰個女仔咧唱廣東話版，跟住咁點知跟住咧，本身唱緊歌嗰個唔知日本人定中國人啦，本身唱日本打我唱翻廣東版 哦 話版嘅，咁我嗰條片幾好睇，咁啊咁嘅，喂呢啲表演咪 OK 咯，你過到人先啦啲嘢，咁就即係唔好講太耐啦啲。啲真 係 口同鼻拗 嘅，唔係阿法哥，因為嗰度咧，你講話袁叔嗰個唱《海闊天空》咧，佢得佢一檔嘅呀，嗰個係。 係啊係啊， 你隔離冇人㗎。 我唔介意你有人突然之間有可能我要 set 風喺旺角街頭喺旺角個隧道嗰度吹，喂我行過覺得咦， 一檔嘅呀， 心機 嚇， 係啊。 你 見到你咁咪係啊，咁咪聽下咯，咁樣即係唔出奇嘅。 但唔係嘅，佢哋好撚中意咧，即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聚集咁，好似一個市集咁嘅，喺幾下檔圍埋一齊搞 開， 趁虛咁嘅係啊，佢唔可以一檔噶，係。 咪就係屌你，喂你劣質化咗呢一樣嘢咯，喂全世界都好啦，好聽，喂有啲直頭可以喺地鐵站裏邊噶， 係喺度 隔離就係嗰啲鬼㗎啦，嗰啲鬼佬嗰啲黑鬼就喺嗰度驚 bus 㗎啦， 嚇！ 屌你老味，講喂嗰啲唔會俾人講。你唔想见俾人屌咗，俾人直播屌咗，好踢踢鸠佢个股，唔想会噶，唔想会噶嘛？你 所以你可能就喂咁啊讲埋其他啲嘢，我最紧要想讲商台。 哦，好啊，好啊，系啊，好啊，讲下听下先。 许冠杰，哇！我屌你，我真系许冠杰，依家同你我同你坐低区几日都唔得。 系，喂，讲嚟听下。 商台咧，你头先都讲啦，你女节目一开头都讲，喂，廿年前嘅商台真系潮流指标。 系啊，系啊。 如果你有啲网友啊，有啲益友咧，都记得咧，以前软烂天师最早咧就拍住一个叫张丽颖嘅，张丽颖嘅， 系张丽颖个女人，系啊，系啊，系啊。 嗰时真系 DJ 嚟噶，大佬，而家全部 DJ 嚟噶，全部系夹到歌噶，夹全部夹到歌噶。我有阵时咧，我之前有两次玩直播咧，我咪唱歌嘅，我都专登揾到个位嚟去做夹歌啊。其实我专登做咗噶。咁咧，以前佢哋做呢啲啊嘛，哇！嗰时屌你妈，喂，嗰时叫飞越癫狂远啊嘛，远难天师嗰阵时啱红啦，哇！屌你妈，喂，嗰时真系。喂，系冇得听重温噶，嗰阵时嗰个年代，你唔系好似依家屌你老味，喂，你唔记得咗，或者头先嗰一分钟啊听唔，屌佢听唔等到就翻转头听，冇噶以前， 咪可以用录音带嘅，好好啊，不过你要 以前录音带咧，就要问啲声啦，喂，琴晚嗰集你有冇录啊？咁 样系啦，系啦，要录嘅， 系啊，散散间冇， 啊，我都经历过 嗰阵时，喂，嗰阵时我系长期摆住部。单声道嘅收音机就听 FM 就摆喺个枕头底嗰度噶，就听郭启华。我最早就系嗰阵时啱啱升上中学，郭启华嗰阵时咧就十三时冲动或者十一时冲动嘅。咁嗰时就我嗰阵时就咧，即系嗰喂嗰阵时真系冇乜嘢娱乐噶，大佬。 系 嗰阵时任天堂都系红白机啊，嗰时任天堂都系红白机啊。 啊！ 喂，咁咪晚晚追住咯，系追住噶。十点钟就郭启华十时冲动，跟住佢后屘就改后咗一个钟头叫十一时冲动。郭启华就即系嗱，郭启华即系以前商台有个 DJ， 咁佢系算系阿，应该系阿蛋嗰一期啦，都系、都系神探马儿童嗰一期嘅。咁嗰时我就听郭启华开始追商台嘅。 哦， 咁郭启华就依即系之前定系依家嘅郑秀文嘅经理人咯。 O K， 郭启华，咁样啦。话嗰阵时啊，我啲商台嗰啲回忆咯。你讲廿年前个指标真系，由佢再跟住903啊，即刻乐坛，我嗰阵时系真系风光过一轮。 咁但系真系最巴闭啦嗰阵时。 但系如你所讲啊，佢哋做啲嘢越嚟越病态咗咯。即系嗰啲规矩啊，即系对创作个规矩系，同埋佢哋真系后嚟系觉得佢系为奴咯。 系直头为奴啦，捧埋晒嗰啲自己有。 系啊，如果你话啱啱嗰时有软烂老人院嗰个年代咧，啱啱软烂老人院，系啦，即嗰一个时期咧就最即系叫做最好听最多样化咯。你到后期，你商台，跟住到中后期，所有节目都系同一个形式嚟嘅，系咪先？ 咁佢覺得 work 啊嘛，佢覺得 work 咪全部都係用同一套嘅方法去做咯， 係啊，唉，真係，我話喂就許冠傑啊， 喂， 屌你啊， 聽下 喂 阿 Sam 喎，喂， 阿 Sam 啊，喂，我屌我齊曬佢睇下交點啊，大佬，我有誒鬼馬雙星鐵塔靈魂， 嚇， 係啊，喂，如果你講歌啊，即係喂你都中意研究歌詞啊，佢鐵塔靈魂嗰只碟啊有啊。首咧叫等玉人啊，有冇听过？ 等玉人哇，好经典啊！嗰首好似填词咁噶，即系填嗰啲宋词咁样噶，系 三字经嚟噶嘛，其实 系。但系佢系喂，但系呢首咧，喂佢系填得好嘅，但系佢改编歌嚟 嘅。系啊，本身叫 Just a Little 啊嘛，英文歌嚟噶。 英文歌嚟噶，但系佢改到好似好即系好有文学气息咁样啊，大佬。 嗱，我唔记得咗系咪黎比得填嘅个词，因为嗰阵时嘅许冠杰咧就真系鬼才黎比得嘅。 吓。 屌黎比得真系填好多次，屌黎喂黎比得佢填词可以填副牌出嚟，你知唔知？有冇听过啊？ 填点样填副牌啊？即系打牌啊？ 系啊，麻将撒落去咪填咗副牌出嚟咯，留二索扣六索啊嘛，一打三七索啊嘛，再出一九五八认真扑啊嘛，跟住成副清一色出捻咗嚟噶嘛。 咪佢呢啲咪真系犀利咯，系咪先？ 好捻劲噶，系啊。咁你例如你话喂佢啲夜夜念奴娇啊嗰啲都正噶， 系最正系七十年代嗰啲真系。 喂， 夜夜念奴娇，轻轻把名叫我哋。 系啊，啊，犀利。 系啊，屌！我真系齐晒黑胶碟噶，我屌你一讲，我真系忍唔忍住，我又打你妈。 阿俊劳烦你啦，喂，唔好咁讲啦，嗰啲黑胶碟咧，喂，以前咧，哇，好贵噶喎，通常系偷录嗰啲，即系翻录嗰啲录音带噶喎，啲盗版。 我冇啊，咁我就 咁好有钱喎，发哥佬， 屋企都有零用俾我嘅，我以前啲王杰嗰啲咧，我以前买王杰黑胶碟年代咧，睇下先，几分伤心几分痴啊嗰啲咧，我连王杰啲国语碟我都齐捻晒噶。 哇，好多 喎！去到印咗公司中以前， 吓、 啊，哇！屌你以前屌你个中学嗰阵时听王杰听捻到变捻张张乜小身噶嘛，明明都冇失恋，明明都冇捻失恋，做咩要索个失恋样出嚟周围行噶 嘛？但好似王杰后期都缩缩地喎，又话人哋陷害佢啊，又咩落毒 啊，又话咩啊，又落毒毒佢，我唔知啦，真系啊！即系嗰阵，喂嗰阵时佢，喂嗰阵时系我哋众人偶像嚟噶嘛，王杰，喂货车佬出嚟唱歌喎、 啊，吓、啊，好正，嗰啲系， 仲要话唱到几捻沧桑啊，哇屌，听捻完佢啲歌真系以为失，都真系以为自己失捻咗恋，其实未捻恋过嗰啲，嗰个状态咯，大佬。 喂，最紧要都系嗰、那个诶，睡眠浪子心啊，咪最正都系， 睡眠浪子心佢 吓。 不浪漫罪名啊嘛， 不浪漫罪名好后期噶啦，浪子。 哇，嗰啲咩为何分离嗰啲都系噶啦，你特别就听嗰啲歌啦嗰阵时。 一无所有嗰啲啊。 一无所有啊， 系啊， 系嘛，崔健噶嘛。 有咩好嘅？ 系咩？ 系啊。 唔系嗰首系， 唔系唔同。 唔系嗰首系是否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唔同噶嗰首。 一无所有，系嗰首咯。 嗰首唔系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系崔健嘅。 嗰首系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系嗰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就系系啦，就系阿王杰嘅，唔知嗰阵时阿黄文清填词噶嘛？ 吓， 嗰阵时有研究噶，黄文清就即系佢嗰阵时都御用填词嗰啲噶啦。咁样我齐捻晒去捻到嗰度。 吓， 你喂第一只碟嗰啲成喂王杰第一只碟几分伤心几分痴，系每一首歌都好听。 吓，我成只碟都正啊！喂，好少有喎，成 哇走醒走最后嗰啲，你真系听得到喊啊！屌你老味，走醒走最后嗰啲，哇！ 嗰啲 side cut 我真未听过喎，法国佬 吓 咩啊？ 哇！嗰啲即系嗰啲 side cut 啊，即系你嗰啲唔系主打歌嗰啲啊。因为咧，成只碟都正咧，我就系知道谭咏麟有两只碟，就真系成只碟都正嘅。 哦，应该系暴风女神啦，嗰一期啦。 系，第一只就爱的根源。第二隻咧就係情憑誰來定錯對嗰只碟，成只碟都係正嘅。 我只，我呢啲跟源係咪即係 即係著住白色西裝嘅山頂影相嗰個啊？ 係咪陰陽錯啊？ 嚇！ 陰陽錯係幻影啊！ 陰陽錯幻影唔係你係 陰陽錯幻影嗰個 嚇，陰陽錯幻影啊嘛，阿魏淑清啊嘛，唔係嗰個魏咩啊？ 嚇！ 咩嗰個唔係？ 我知台灣妹嚟㗎嘛？ 台灣妹係 微信有佢份做㗎， 唔係魏晨曦喎，嗰唔知邊鬼個嗰個。好耐噶啦，嗰套啊，黄百鸣噶嘛， 爱的根源定系你系讲爱的根源定系阴阳错先？ 爱的根源嗰只碟成只碟都好听嘅。 爱的根源，我就后屘听偏爱嗰啲咯。 哦，偏爱。 键琴又再响，我嗰一只咯。 哦，键琴又再响就系呢一个爱的逃兵。 系啊，我啲逃兵系啊，冯瑞凡嗰。 喂，系你喂你有入场睇啦，法国佬一定。 吓、啊？ 嗰阵时你一定有入场睇啦，《爱的逃兵》系咪啊？张曼玉 有啊，喂，嗰期咧，屌得两个选择噶咋，谭咏麟同埋张国荣 吓，咁你撑边个？ 得两边嘅就冇啊，冇人买两边嘅，同你讲，我先唔敢听噶。屌你老味，系啊，冇买两边嘅，冇中间噶 吓。 屌我同我细妹咪唔捻妥咯，我系啊坦白噶嘛嗰阵时。 哦。 我细妹啊，屌你老母！嗱，真系呢啲真系讲翻个历史出嚟咋？我唔系话对阿张国荣阿哥哥不敬啊， 系 嗰阵时个历史系咁样噶嘛， 吓， 基佬荣同埋查皮伦啊嘛，嗱、啊，对唔住先啦，对唔住啊，哥哥，因为冇计，因为我系讲个历史出嚟，啊，我细个都唔想识嘢， 唔系喎，话时话咧。 我咪同我細妹鬧交咯，食屎啦，食屎啦，邊個邊個？跟住我細妹話：你要撐翻你個巢皮卵咧，屌你個巢皮卵連任咗乜嗰啲屌你都打交啊！跟住後屘有咗 Beyond 咧，有咗 Beyond 咧就好好撚多啦。 哦， 咁就真係開始喺中間派啦。真係噶，佢嗰陣時嗰個轉捩點就突然之間喺喺呢個譚詠麟同埋張國榮。突然之間有個夾 band 嘅熱潮，太極啊 ，Vaders 啊 ，Vaders 有冇聽過？ 犀利啊，係啊，係啊，係啊！ 嗱 ，Vaders 都係成隻碟啲詞都正嘅，因為係林夕。 林夕係啦。 同埋蔣志剛其實係蔣志剛係暗地裏嘅成員嚟嘅。 哦，係咩？ 係啊，蔣志剛其實本應唔係陳德章唱噶。 哦，本應蔣志剛 唔係陳德章主音噶，本應係蔣志剛主音噶。 哦，別人的歌啊，哇，正啊，係咗佢唱又。 係啊，別人即係佢後屘都係喺嗰度，因為嗰陣時阿蔣志剛嗱呢啲唔係秘密嚟噶，喺維基啊嗰啲網上揾得翻噶。 哦。 因為嗰陣時簽咗做御用林阿蔣志剛簽咗做御用林子祥個嗰個咩啊？嗰個和音啊。 O K。 系啦，咁又佢又冇计啦，咁跟住就出咗个陈德章出嚟啦。陈德章都好听，唱啲歌佢都唱嘅，都好好听。你倾心啊，别人的歌啊，出烟的女人， 唔系嗰个吸烟系嘛，唔系出烟啊。 我知啊，苏有金宵嗰阵时改咗做出烟的女人。 改歌 ，OK。 周星驰唱噶，周星驰唱，我哋可以揾到翻出烟的女人系苏有金宵噶。 哦， 咁嗰阵时期，其实即系如果我哋嗰年代，即系廿年前就系商台， 系 Beyond 啦、软男啦， 啊， 就系基佬荣同谭维伦咁样样咯，即系嗰一堆嘢咯。 吓， 仲有林子祥咧，唔见咗呢个好似。 林子祥嗰阵时，喂林子祥嗰阵时就系即系点讲啊？真系另外咧，即系任何人都会中意嘅咯。林子祥，屌十分十二寸嗰阵时都劲啦。 系好劲，系啊。 系啊，咁样就系想讲呢啲嘢，想讲 嗰阵时通常争咧就系阿伦同埋阿哥哥嘅，即系其他嗰啲歌星咧，阿 Danny 啊、阿 Lam 啊嗰啲咧就唔会，即系唔会有呢个现象嘅，即系唔会有水火不容啊 嘛。佢哋未系去到咁天王级偶像嗰个级数啊嘛。 系啊，偶像级就呢两个真系。 系啊，即系天王偶像级，咁你嗰时蔡国权都有嘅。 我蔡国权。 蔡峰华都后屘唔捻抵得先，阿蔡峰华都后屘唔捻抵得先讲捻错嘢啫嘛。 哦，蔡峰华就衰啦，唉，唔系佢其实佢好多懒音嘅，蔡峰华好多懒音嘅， 系咪先？好多阿香蕉哥哥啊，蔡峰华 吓， 屌你学生情人哋啊，同阿钟情晶， 系白马王子嘛，屌真系。 喂，嗰阵时同阿钟正晶喺戏里面有辩论比赛，就系咩辩论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又话老卵到爆 啦！唉，真系癫 啊！唉，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喂，咁就喂差唔多咁多先啦，唔做其他益友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发过嚟，好精彩啊！ 喂，多谢晒，唉，都中意同你吹下水啊，吹下啲旧嘢，你中意旧啊嘛，大佬。喂，影响咗你仔第二，我寻晚先睇捻完嚟。 咩啊？边套啊？ 英雄追女仔二咯， 我哋又睇完。 阿刘备嗰 又系刘备， 刘备搞到 唉，唔系依家我哋进化到听戏噶啦，好似阿刘备咁样，因为有阵时冇嘢 do 咧，一翻到屋企咧就着咗个 YouTube 咧就播啲戏喺度听噶啦。 第一集喺度 Only You， 跟捻字唱啊嘛，条友。啲 卵 事，唉， 真 系。喂，呢啲告下呢啲，得闲多啲打我上嚟吹啊，讲得太耐啦。系。 我真系正啊！呢个分享啊，发哥佬。 喂，系啊，正。喂。 系。 喂，记得 share 我啲歌啊！我有两首歌出咗嚟咧，记得 share。 喂，你嗰个，喂，一阵我喺本土台个群组嗰度 share 先。好正啊！你嗰、那个 系啊，识啊呢啲歌，屌你老乜鬼，屌我屌你阿黄日达话我唔识字，我连写两首，屌你改词嘅，我一示范俾佢睇，我识几捻多个字。 即系我覺得黄日达咧，喂阿发哥，我覺得黄日达永远都系输俾佢自己嘅咋。 吓、啊， 喂，佢好似佢咁口不择言。喂，无论嚟睇书展闹你唔识字，你即刻写翻十首嗰啲改歌去回应，哇，正到不得了。 哇，我仲要如有神助、啊。 啲灵感不断涌现喎、 啊。唔系一定会涌现嘅，因为有条扑街无啦啦侮辱你唔识字咧，你一定会嗰、那个对于嗰个创作方面咧，系会咁 啊。黄天击杀可能啲受性灵感点 啊？唔系啊，系会咁嘅。发觉当年我都系俾人闹咧，又我嗰啲词写得好，即系好难听啊。咁我先至写咗几首嗰啲情歌，即系。又找到啲猛人去唱嘛？如果唔系，即系通常俾人闹完啊，俾人侮辱完咧，就会即系激发到嗰、那个即系灵感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灵感好捻劲嘅。 系会噶，系会有呢啲情况。 喂我真系解释翻词。喂，嗰啲词最主要系我知道自己狗嗰啲衰 吓， 嗰啲做法啫嘛。 吓吓吓。 喂，汪洋琴水条公式，举你老乜，佢咪有条公式噶咯？嗱，喂，嗰条公式出捻晒嚟啦！汪洋琴水条公式咪靠捻咗，屌你乜要狗仔队供养鸟神云咯，捻系嘅。我先，屌你老乜，我依啲真系。嗱，依啲真系个天帮我啦，我唔肯识字啊，本身我一手成零咁。 喂，如果你都唔识，我都喂，如果你都唔识字，香港人九成九文盲啊。 唔系咁，我啲用词好贫乏，所以我都要睇多啲书啊，睇下你嗰本《越爱越难》嘅。 多谢多谢。 各大书报啦，唔系各大书局都应该有代手 多谢多谢。啊，喂，你嗰首真系正到不得了，一阵间要 share 要 share 真系。 哎，多谢晒先，多啲 share 啊！哎，喂，唔咗啦，喂，其他啲有啲要封先啦。 喂，多谢晒你电话发过嚟。 喂，但系一有啲啱 topic， 我又打翻上嚟衰噶。 好，冇问题。OK。 好嘅，拜拜。 好，拜拜。哇，阿发哥嗰个手真系正嘢嚟噶，嗰个热血公民啊，你有冇听过啊？ 汪洋琴水条公式 系啊，热血公民全部人。 全部人。 蚀到好鬼金，跟住发铁腾，货金金主公道眼泪水，王洋做数做数做数做数，没有考虑，汪洋琴水条公式，热血狗仔堆供奉了陈云，货金狗鸡督数会是谁？成日又货又货又货又货，再到洒泪，哇，几鬼正啊！提醒你不必要这样捐献，记得听朝可以的话 PayPal 退钱再一次。哇，真是正到不得了啊！你的歌真是 唉，真是好听的、那个咩啦， 咩啊， 嗰几条磨碌啊， 唉，咪陈碌儿啊，你真是不知咩人，你点解唱呢啲啊，大佬是吧？ 喂，话有意思先啊，啲歌 过咗啦，有意思是吧？我会货，同样信你都会货，仲摆低两嚿，真心货金有几个？相识三国的陈云，胡胡混混恶意去清算，看更下页挑选，哇！成个故事出晒嚟， 下页嗰啲。 啊，正唔正啊？我冇货，冇为货金不会货，又摆低两嚿，千嚿货金货一个。哇！即系呢啲，即系你明明咧，唉、哎，好鬼正啊！你话法国都唔识字，佢就整首呢啲歌嚟。 佢成个运作模式出晒嚟 出晒嚟啦，咪即系咁样咯。你真系几鬼经典啊！呢啲，唉、哎。 你有首歌未出啊？ 边首啊？有边首？ 皇后大倒西咯，唔唱啊，真唔推出啊！ 喂，唔讲即系已经唔存在啊，同八万一样。 你讲咗几句啊嘛？嗰阵 都唔系噶，多一个半首冇，唔系冇出。你知咧嗱，我咧就系、是、咪因为咧嗱呢个咧又系咁噶，即系如果你系冇嗰个即系利益去驱使你去即系做一啲嘢咧，你会懒惰，即系啲人就系咁样嘅。即系人有咁贱格噶，喺个资本主义嗰个社会个里头，你明唔明啊？喂，即系咁当然啦。如果我嗰排俾人侮辱嘅，咁啊只系整多啲残秀围出嚟。即系慢慢咧，个人就会懒惰噶，系会有即系人咧。 书展今年书展之后冇歌啊嘛。 咁啊，人系有惰性噶，阿陈兴旺，你要即系明白一样嘢。喂，即系等于法国佬依家咧，啱啱先俾阿汪洋咁样侮辱完，话佢唔识字，咁佢整咗几廿首出嚟。喂，佢慢慢就会之后开始会减产嘅，都会。即一定是这样的人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惰性的，是会 即当然我就特别比较懒惰嗰啲啦，系咪先？唉，你 upload 啲片上去都咁 Q 慢嘅，我就系会系咁样咯。乜啲益友就会即系好了解、好理解我哋噶啦，你明唔明啊？ 懒就懒。 咁你明知我系懒你又懒，真系啊！咁系咁噶啦，唉，真系冇所谓嘅啲又，即系个灵感一到，咁我哋又会继续系嘛？啊，乜你咧？你有冇创作啊？有咩问？问我有冇创作？ 类别啊嘛。 啊，你真系一俾一粒破坏冇建设嘅，你都好似。 即系我唔系你个界别啊嘛，主要 咩界别？即系我个咩界别？你咪一网台界已经系啦。你话你以为你唔系啊？佢当你系噶啦。 边个当我系先？ 文汇报都认证咗啦，网易正视专栏啊，陈廷佳啊，曲直啊， 叫佢引用我名都唔引用嘅。 郑志祖啊，等等都已经识噶啦。喂，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喂，早晨，陈 区 啊， 系啊系啊， 租仔啊， 阿租仔你好， 快快打个电话嚟俾你嗰个， 系，请讲啊，租仔。 啊，我想讲翻咧，我对赛佳嗰啲演出者嗰啲，即系我自己嘅感受啫。 哦，赛佳唔系蔡佳阳。 系啊。你喺嗰度拆屋嘅。 啊，点啊？你对于赛佳有咩感受？依家清净无为啊。 即系我觉得就其实佢哋即系。我覺得以前如果學你話自己喺廟街擺咧係冇問題嘅事。 咁因為廟街不嬲都係咁嘈啦嘛，係啊。 係咧，即係我覺得佢哋成件事 over 咗啊。 嚇！ 即係我覺得首先你佢哋唱嗰啲，屌有啲觀眾連個音都未唱得準嘅嗰啲歌。 咁係會有啊。 唱廣東歌 嚇， 係嘛？ 會係 啊。所以我覺得話佢哋唔係好識收啊。 嚇！ 即系唔系好识去收敛啊！ 嗯嗯， 即系老实讲，你通街以前唱歌，我哋话街世界地方个地方都有噶啦。 系咪？但系 嗰啲都系，即系 人哋嗰啲系唔会唱，好似市集咁衬开人哋一档嘅呀，一档咁你嘈劲都，即系叫有个谱咯。 系啦，即系佢摆，系啦，佢摆出嚟，人哋唱完，你会觉得系欣赏嘅角度去欣赏佢噶嘛？ 咪因为大家咧一齐，你知中国人咧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嗰个等于个油站理论啫嘛。一间开咗就隔篱又街尾又一间，中间又开一间，总之又开捻到咧。即系你如果你变咗做将嗰个油站变咗去唱歌咧，咁就好捻拗搞。一档嘅话咧就细细声演唱会系嘛？喂，如果你摆咁多档喺度咧，大家就互相提高，不停咁样提高啦，嗰个音量就要。 即系如果变咗咁恶性竞争，都唔系一个演出嚟嘅。 梗唔系演出啦，咁啊 cap 水啫嘛，又唔捻型。 系咯。唔系你黑钱咪黑钱咯。如果佢话黑，你或者话佢黑钱嘅，我觉得冇问题嘅喎。 黑钱不都照赶。 佢摆到明，系你摆到明，系我 系 黑钱。 系，不过就照赶，系嘛？ 系啦，你就唔好用话用艺术去掩盖嗰个黑钱。 系啦，唔好攞艺术呢个名号，系。 我真系。 你都同意啊？即系你都觉得佢哋滥用艺术嗰个名义啊？ 绝对系你嗰句是其是非如非啦，呢啲系。事实嚟噶嘛，系咪先？ 咁啊，艺咩术啫？系嘛，唔觉得系艺术？ 佢都艺咩术啫？系你根本上嚟黑衣，譬如屌以前通街都黑衣噶啦，老实讲香港，咁人哋摆到唔系啲黑钱，就算有啲卖艺，人哋都系摆到咪摆个兜喺度，叫你俾钱噶啦，系咪先？ 吓！ 但系而家你呢啲收唔肯到货，已经去到即系嗰个地步啊！ 吓， 系啦，所以我觉得就系真系好捻过分咯。其实我哋话真系有噪音污染， 系啊， 系咪先？ 又逃税漏税，又侵权。唉，乜都齐噶呢班友，又阻街， 咪咯。头先阿法佬讲得好噶，佢有一条片话喺日本唱《海阔天空》 吓， 咁人哋有互动啊嘛，系咪先？你系欣赏嗰个演出者啊嘛。 嗰个咧 唔系话慢，系 嗰个咧，佢话喺元叔嗰个唱《海阔天空》，第一嗰个咧嗱，我唔好理佢好唔好听先啊。咁我主观地觉得一定系好听过嗰班咁嘅奇呢怪噶啦，香港啲咩大妈啊、旺角罗文一定好听过佢先。但系呢个都唔系嗰个，我唔会用呢一个嚟到去做嗰个界线嘅。个标准就系第一，佢系得一档，佢得一档。你留意一下嗰个日本仔咧，好醒噶，走过嚟香港揾食嗰个啊，即系成日着嚟着去都系同一套衫。 介绍衫嗰个嘛，我将军路成日见到佢啊。 吓，喂，嗰个醒目仔嚟嘅，点解咧？ 系。 佢咧就永远都系自己一档嘅，嗱咁佢有个好处就系咩咧？佢就唔会咧需要将嗰个音量搞到好大，咁你中意咪听，唔中唔听咯。其实我对于佢嗰啲歌咧就麻麻地嘅啫，老老实实讲就， 但系佢咪醒目咯，咁佢唔需要。第一我都唔知道唱乜啦，佢又成日唱埋晒嗰啲咁嘅日文歌，系咪先？咁但系佢实醒目嘅地方就在于，佢唔需要同你啲人竞争咧，教到嗰个音量好大啊嘛。佢都一样有钱嘅，我相信佢都围绝对围到皮啦。如果唔系，佢就走咗翻去日本翻乡考耐啦，系咪先？ 系，你觉得绝对有得做，冇得做，我哋咪真系走咗啦。 系冇得做就走咗啊！咁所以咧就要，你讲啊，租仔。 啊！即系我觉得，纯粹我觉得同埋嗰扎所谓嘅支持者，即系嗰啲阿伯啊， 系 去支持蔡佳嗰啲，咪大把屌咁样盲刷喺度盲屌嘅 吓， 即系佢都唔系用一个欣赏嘅角度去欣赏嘅。 哦，嗰啲绝对盲刷吓， 即系好难嗌气咯。我觉得即系根本上系唔谂合理嘅啲嘢，全部都系啊。 其实嗰啲人根本就冇乜可能啊，又冇乜朋友啊，或者冇乜世艺啊，咁咪。 系 变咗走去撑埋晒呢啲咁嘅奇离怪咯，我觉得系咁样吓， 即系好啦，戆鸠咯成件事，即系本身我觉得其实即系佢摆呢啲即系表演嘅，其实即系不嬲都有噶啦，就系我觉得佢系 over 咗咯，即系收，即系佢唔识收啊，佢哋成日班系啊，即系变咗骚扰到啲市民啦，咁梗系反感啦，系咪先？吓， 有啲人话都佢嗰啲阿伯志在咸湿，咁我唔知啊呢啲嘢就。咁又咁，不如去叫雞嗰個啦，320、380啊，定係我唔知啊，係咪先？咁你好過走去俾錢呢啲咁嘅人啦，有乜嘢有乜為啫？係咪先？嚇！我真係唔明啊呢啲嘢就，因為我唔係嗰個阿伯。 即係同埋係咯，即係同埋我哋呢啲即係屌土生土長，屌見撚到都想嘔啦！呢啲好老實講，即係屌係咪先？屌你真係，即係好撚垃圾喎！ 有啲人話我摸下手仔咧，就攬下腰就。俾錢，我覺得不如去，即係去叫雞啦。嗰啲阿伯係咪啊？ 即係唔叫雞，唉，叫下茶仔都係呢啲咁嘅質素啫。好， 咁使唔使喺條街度做呢啲嘢啫？係咪先？好肉酸咯， 茶冇啊，係好啦，肉酸咯，係咯。 同埋太已經係，即係首先咧，嗰班咁啊，本身係香港嗰班友喺度唱咧，我都覺得已經係好撚難聽啊。不過，如果一档半档咧，即系当鬼咁眼睇唔捻到算数嘅，其实系正常都好。其实根本上我对于呢啲咁啊喺街嗰度唱歌就已经不嬲好反感噶啦。你唱啊唱啊，你以前咧就收敛啲嘅，叫做掀开嗰、那个咁啊，即系吉他嗰个咁嘅，即系嗰个盒嗰个盖啊。系啦，咁你啲人中意啊摆啲钱落去就，即系以前咧就叫做即系收敛啲，大家叫做有个共识就。嗰、那个位置就攞嚟挤钱嘅，咁咪即系，其实都我都反感噶啦，已经系，不过又冇依家咁反感啊，依家就直头一鸠扫晒佢最好嘅，我唔需要理你咩日本唔本土啊，大唔大嘛，你根本全部人都系呢啲咁嘅质素嚟啫嘛， 系咯，屌佢根本就系、是、屌，根本如果唔系嗰班阿伯喺度盲撑，根本就冇市场嘅呢啲，好老实讲， 系啊， 神都兜捻咗皮啦，好老实讲，真系。 搞到和晒啊！ 系即系 work 捻晒烂摊嘢，即系唔捻走唔得啦！你屌我哋或者啲市民会，啲市民咪傻啊嘛，咪全部聋嘅话大佬 系 咪先？ 喂嗱，喂有个有喂有个有个阿袁先生咧，好嘢话留言，佢话嗰啲阿伯咧走去即系货金，即系现场俾钱呢啲咁嘅大妈咧，就等于咧系好似而家啲独捻上网睇嗰啲直播嗱，大陆好多呢啲 app 噶吓，直播咧就即场货金嘅嗱，咁我明啦，嗱咁我明啦。睇你做紧乜？咁我就明啦。你举呢个例子， 我都觉得成日佢屌呢班捻人，根本就上紧个人。有时我会觉得 咁，我就明啦。根本上就喺度现实货金 app 呢啲就 系啦， 即系等于大陆玩直播。喂，大陆玩直播，屌你咪做爱都有噶，你知唔知啊？ 哇，咁样离谱！ 直播做爱绝对系有啦。你唔知啊，真系绝对系有啊！呢啲咁不良嘅嘢大把添啊，但系呢啲系维稳噶，唔会禁噶。 搵到钱 啦，唔系对于国家嗰个稳定咧，系有一个重大嘅贡献同埋作用嘅，即系呢啲咁嘅咸湿 app 啊， 系 吓，唔系歪论，唔系悖论嚟噶，呢个系啱噶，呢样嘢 系， 啲人嘅精力系咪喺呢度发泄，咪好过走去上街啊？呢个系真噶，呢啲系唔系讲笑 嘅，咁啊， 仲有啲国策，不过依家唔讲，我哋知私底下已经分析咗啦，依家。怎样去应付？依家国家怎样应付一百 即係中國啦，係咪啊？又係有人抽情我哋嘅？點解中國點去應付130多对100嗰個嘅比例？喂，有國策㗎，睇下留意一下多啲啊！呢樣嘢要係咪先？即係佢點樣可以維持？呢個咧喺全世界人類歷史上邊未試過㗎，呢個比例係未試過㗎，而且係冇問題喎。到依家呢刻都係，你留意一下。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政策嚟噶，你要留意啊！呢样嘢系你研究一下呢样嘢，真系要。你谂下人类历史上有冇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系咁庞大国家，嗰、那个比例去到120多对100嘅，然之后佢系冇问题嘅、 嗯。 啊，你又要研究一下咩事喎、啊？系要 真系，唉、啊哎，唔捻识讲啊！有时啲嘢 唔系唔识讲，谂下知啊，不系思考一下呢、這个思考题系通识嚟噶，呢样嘢都系。 通 识系啊，博士话斋通识嚟噶，你点样？ 个博士好多都系通识嚟。 唔系你点样维稳，真系好困难嘅。其实呢个系之后，你就系要服咗佢呢样嘢系。喂，第二个国家唔得噶啦，你睇下印度都唔得啦，印度个比例都冇咁劲啊，都已经强奸大国啦。 系 咪先？ 人哋印度屌，即系人哋都呢啲，其实印度都唔避忌嘅，好老实讲。 但是印度是已经是强奸大国啊，只是那个比例没那么劲的时候都，那你就想想是到底中国是这么劲啊，真是。当然他有些人掩住了的，是会有些人掩住了，但是那个程度都没有印度那么强烈。你这样东西真的，即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喂，那么多谢电话先啊，祖仔，好不好？ 喂，陈哥，我想提一提你，喂，你知不知零时十分呢有咸蛋的？ 是因为他们唱来听啊。 零时十分，绿野会自动起身。定来定去，定向路人。呢个小学嗰 阵 时 听嘅。哦，系、哎、好多嘅小学鸡嗰阵时咧，又唱啊关正杰嗰啲啊，又咸版啊，改晒做啊，记唔记得啊？ 好鬼正嘅嗰啲人，全部都咩200元一个春袋皮嗰啲。 小学鸡啊嘛，呢啲唉真系。 好啦，喂，陈坤，真系多谢你接我电话，我唔再考个益友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啊，阿祖仔。 多谢你。 O、okay, K， 拜 拜。 拜 拜。啊，好啊，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兴旺陈失联喎，系咪啊？ 咩失联啊？ 冇讲嘢，唔见咗人喎、啊、你。 不嬲喺度啊！ 我不嬲喺度。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叫做 Redfish 啊。 我 Redfish 喂，你好啊 ，Redfish 你啲改歌喎、 啊， 好劲喎！ 唱机冇嗰位 Redfish 啊，唉，英文名太难讲啦，叫我红鱼啊。 系、哎、好啊，好啊，好啊，喂，好劲啊、 哎、 你！ 唉、哎，听到你喺度唱歌，一歌瘾大发、 啊。哦，好啊，你唱嚟听下，你又 喂，不如唱首震音嗰只啦，冧鸡棚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 睇下先，我搵翻个歌词出嚟先啦。 好啊。哇！你嗰啲歌真系犀利喎，同法国佬合作嗰啲啊， 法国佬好犀利啊！ 吓、 啊，嗰日因为书展咧，阿汪洋咧话佢唔识字啊嘛。 哦，系咪佢激发咗法国佬去 咩咯？佢神神箭数啊！我 一定系噶，嗰阵时当年我喺高登又俾人闹，即系话我唔捻识作词啊乜嘢？屌你，我就写几首情歌出嚟俾班捻样听下。结果咪一样系啲人话到依家都有人听啊，话我写得好啊，有共鸣啊，呢路路啊，啊咁啊，即系证明唔系即系欢迎嗰啲有侮辱咧，即系你诶，盏系激发到嗰个潜能嘅啫，冇意思嘅嗰啲友系自取其 辱。系啊，呢啲咪代表作咯。 系啊， 佢哋一定激到达达跳啊！听你呢啲歌。 哦，咁佢直头系黐线啲咩？大佬，得闲就整嘅手 机去弹。依家有啲熱狗仔喺度聽緊㗎，肯定 有。 咁所以更加要唱啦。 嚇！ 咁啊，我依家唱啦，好嘛？ 好啊，好啊。 咁就係呢個法國佬填詞嘅《冧雞棚》啊，原曲係啊張學友嘅《李香蘭》。 好啊。 我睇下點入先啊。岸柳中，反骨汪洋岸柳中。去交通，借钱读书，夜已多，缺钱一饭，佢富穿窿。 黄杨发大梦，流溪乱涌，还旅行食夜，拍低照片中。啊，越去数越穷，曾经多观众，养住那无数废物，间屋我冇钱供。啊，渐渐的贫穷，户口金贫穷，求救都冇用。 唱完咁多先啦。阿 Redfish 嗰啲真系经典嘅歌曲啊！呢首真系冧鸡排啊！吓， 即系要俾法国佬一个 credit 啦。 系喂，都多谢你啊！即系献唱呢一首嘅冧鸡排啊！阿 Redfish， 喂，同埋啊，大家放多啲 like 俾阿法国佬啊，等佢多啲创作动力啊嘛。 好啊，好啊，一定啦，一定 like， 我次次有 like 噶。 好啊好啊，咁、 okay. 啊，下次再打嚟再唱歌啦，有新歌嘅话。 吓、啊、，OK， 多谢晒 Redfish。 好啦，拜拜。 OK， 拜拜。咁啊，阿兴旺诊喺咪度啊？有冇咩补充啊？你 唔食好补充， 梗系要啦，大佬，我哋好尊重你嘅意见噶嘛。 诶，真系 吓， 咁嘅尊重啫，唔知做乜？ 咩唔知做乜啊？ 嚟搵我咯。 咪咁梗系要噶啦，大佬。 唔系我发现咗一样嘢。 系咩啊？ 即系热血时报咧，佢今日又系冇讲过尖沙咀嗰啲嘢喎。 有话陈秀慧咪喺度嚟葡萄咯？唔系你想， 即系佢嘅官方嘅频道冇，即系冇出新闻噶嘛？作为一个媒体。 O、okay, K， 即系你即 系同之前个西环嗰单一样咯。 西环边单啊？ 即系2016年11月嗰单啊。 O、okay.唔系有，佢收尾事后猛话边个坐的士噶，屌佢哋老尾！ 即系嗰日唔出即时新闻咯。 哦，我明你意思，即系佢嗰个，即系你讲热血时报，热血时报嗰个 news feed 咧就冇出关于呢单嘢嘅新闻，然之后事后就不断借呢单嘢咧就有抽水，系咪咁嘅意思啊？ 睇个势都系一样啦。 咁我扑街啦，叫佢哋去，因为点解咧？因为上次西环嗰单嘢又系唔系佢搞嘛，巴治奥啊嗰啲搞噶嘛。同阿游慧晶搞噶嘛，记唔记得啊？ 唔系佢搞嘅就唔理咯， 即系唔系佢搞嘅就唔理，不特止仲要封杀嗰啲消息，即系当然佢封杀唔到啦，佢纯粹系用佢自己嗰个力量嚟到去，即系唔提呢单嘢，但系事后又不停抽水嘛，又屈个巴字好坐的士啊嘛，咁嗰单嘢其实完捻咗噶嘛，佢坐的士嗰阵时系 啊， 咁佢咁坐的士有问题啫？ 你啊，阿边个坐的士啊？ 边个啊？ 陈生为你开注钱， 唔系佢坐 Uber 噶，佢好卵威噶，屌，仲要笃卵坐位置又赖人哋司机，屌嘅，真系， 唉真系， 即系要死人都要逼人哋博览道嗰度车佢嘅，系好卵 几步路 吓， 几步路都唔行过去， 几步唔行噶，好卵威噶，好卵威水噶，唉真系，所以咧就睇下先。有啲益友咧就话阿 Esther 就话你咧，喂阿 Mendes Lau 咧有听你节目，佢一路睇狼队，又听夜间热线，但系佢 block 咗 你 喎。 听你节目啫， 吓？ 听你节目啫。 喂，但系佢点解为你同佢咩事啊？其实系 咩事啫？ 我哋都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冇问过呢样嘢。 诶，你问翻佢做咗啲乜咯？ 吓？ 唔系咯，你问佢做咗啲咩啊？ 咩我唔知啊，你不如你讲，你 咁你问下佢咯。 我唔系同佢好熟乜大佬，点问啫？ 唔系佢好熟嘅， 但系你同佢好多交流互动嘅、啊。 交流互动啫，佢屌鸠我啫嘛。 哦，佢点解屌鸠你咧？你边度俾我评下道理啦？ 冇乜道理，就无聊。 咁系咩事啊？其实系成件事系佢点样屌你啊？ 系觉得佢烦，咁咪咩咯？ 咁烦，咁有好多人都要 block 啦，咁样 佢特别烦啊嘛。 O K。咁但系因为佢 block 咗你，你冇得 block 翻佢咯。 咁咪好咯。 哦，咁系关于啲咩噶？我系咪关于球队噶？我稍微睇过系。 系。 即系咩事啫？嗰啲啊，因为我唔睇足球。 咁成日闹我啫嘛。 闹咩咧？ 咩？好鬼无聊嘅，你唔喺度讲。 哦，唔好喺度讲。 即系琐碎无聊都不得了。 咁啊，即系 tedium 啦 ，tedious 啦，系咪？唉， 喂，咁我俾人闹，我封咗一个人系咪好合理先？即系奉旨俾你闹啊？ 唔系，但我见你又收尾又解封佢啊，跟住 咁有几次佢叫我 unblock 啊，咁咪解封咯。 咁佢点？佢打电话俾你嗌你 unblock 啊？ 佢有几个 account？ 都冇意思噶。咁佢有几个 account？ 咁使乜咩啫？咁佢睇嚟睇去都睇到噶啦。 咁我又唔俾佢睇。不过佢常留言嗰个，你换个 account 先可以睇。 O K， 咁你有冇 block 埋佢其他嗰啲 Mendes Lau 嗰啲 account 啊？ 冇啊。 哦，咁啊，即系。 咁不过佢 block 咗我嘛，好似。 唉，即系几条友。 咁啊，好咯，大家唔好睇咯。 封嚟封去，咁啊，冇乜意思嘅，唉。 你即系讲埋啲琐碎无聊嘅事。 唔系，因为我见佢留言啊嘛，佢咁我就问下了解下啦。 好多人都留言啦、 啊，都引起有啲一啲益友嘅轰动啊嘛，系会即系都几搞笑。轰 动啫， 咪都几搞笑。 封咗佢好小事嘅啫，我又唔识佢嘅。 唔系你又唔识佢，又话你开头话同佢唔熟嘅，一直当我唔识佢啊。 即系我真人唔识佢啊。 O K， 唔系咁，你真人好多人都唔识噶啦，屌！ 即系封咗一个人好小事嘅啫。 OK， 咁啊，冇所谓啦，咁啊，佢可以照继续听到我哋节目嘅，冇问题嘅。 咪你唔 block 佢咪得咯？ 我好少，一般好少 block 人，我系通常嗰啲骑嚟拐走嚟，炒下拆下啊，走去无捻嚟头屌鸠我啊！ 有啲俾你封锁咗啊？ 唔系你屌鸠我冇？ 佢好似留咗言咯，佢封锁咗我睇唔到佢留嘅。 佢话一路听狼，一路睇狼队，一路听夜间热线啊。 赞嗰啲咧？ 吓 真嗰啲咧，又闹我啊！ 冇闹你啊，边有得闲闹你啊？佢 我点知你啫？ 系咁我啲我都唔 系 好理解。 即系佢一个即系一个人闹你，你封咗佢，好正常先。 都正常啊。咁啊，睇下佢咪睇下佢有冇道理啦。如果冇道理， 多数都冇噶啦。 咁啊，唔系有啲闹得，譬如话我哋有 唔系佢闹啲，多数都冇啊嘛。 哦，咁啊冇办法啦。唔系有啲左交走嚟扮同我讲道理，好笑啊！喂，你比如话有呢坛嘢咁样先算啦。你比如话赛街呢单嘢，你话讲艺术成分咧，又唔使讲啊。艺术成分好难去判断嘅。你睇下嗰啲友讲咩知噶啦，喺 Facebook 嗰度咩讲咩艺术成分，有咩高低，点分啫？系咪先？你整几廿个人走去玩嗰啲咩 death metal 啊、heavy metal 啊？industrial metal 啊，九啊几样，好分喎，好分门别类喎，金属音乐都你知唔知啊？嘈拆天，嘈啊，直头系。 咁你唔好即系好似整到 band 落去狂搏，即系搏嗰个咩咁？ 咩啊？ 即系嗰个打鼓嗰个啊，你整嗰啲落去都系艺术噶，咁你唔好容许埋嗰啲。 系啊，你要真系玩打 鼓啊！你屋企楼下就玩啦， 系嘛？喂，有对嘢叫做依家我先知，俾人有对嘢喺佛山俾人拉咗咩火炭丽奇啊！系咯，嗰啲友走落去唱啊！吓、啊，你睇下你顶唔顶得顺啊？吓、啊， 我啲真系从来唔知咩系。 唔系噶，依家好兴噶，原来话。 喂，你搵啲咩电子吉他都玩死你啦！ 系啊，你唔系嗰啲友话觉得嗰啲嘢唔系嘈啊嘛，你咪搵啲好卵嘈嘅去同佢咩咯？你我睇下你玩得几耐，系咪先？其实啱噶，即系等于唔系噶，其实根本上咧，嗰啲友即系冇咁嘅恒心，我同佢玩，即系等于有啲人啊，如果喺你屋企。楼上楼下制造噪音啊，咪有啲咧，咪话教你喺个楼底嗰度整嗰啲唔知咩嘢嘅喇叭定咩嘅，即系喺度震震震嘅。 系， 喂，咁有用噶？喂，如果有人啊喺我楼下唱音乐，我一定走落去搵人啊租嗰啲咁嘅 heavy metal 嗰啲喺度播啊，大佬喺度玩啊，整走咩啊？ 斗揽炒咯啫， 何止揽炒？我直头嘈过佢啊！要大佬差佬嚟到咪一齐散 band 咯。是不是 即咩叫艺术成分先？ 我系咩做？我啲就艺术，我玩嘅 heavy metal 就艺术 ，death metal 全部都系我啲就艺术。如果你嗰啲都系艺术，我啲都系啦。讲咩高低啫？边有分高低嘅啫？系咪先？ 有人话火炭丽奇好难听，我都知道。如果我点会嗌啲人去唱啫？ 我所行都好难听， 梗系难听啦，大佬。唔系好听嘅嘢咧，好听嘅好似喺条街嗰度唱噶，大佬。一系就玩兼明，以前嗰个咩咩林欣彤啊，定咩啊？有个咁嘅，系咪有个咁嘅歌星啊？好似系 林欣彤呀。 咁我去试过去旺角嗰度唱歌咯，咁佢嗰个搞兼职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搞噱头嘢噶嘛，嗰、那个系，嗰、那个唔系长驻歌星嚟噶嘛。咁你呢啲长驻嗰啲一定系唔好听噶，系咪先？ 都系等啲阿伯 fans 嗰啲。 系，咁啊最好唔好唱咯，所以就因为太过烦厌啊。 我好鬼滋扰啊，同埋即系好中意衬虚喎。 咁佢哋系 即系你话挖个地系表演场地咁，即系你自己都算啦。嗰啲唔系嚟噶，嗰条路嚟噶。 唔系唔捻得噶，挖表演场地嗱呢啲咧又系冇捻脑嘅人咧先会谂得出嘅咩？ 你 讲 我 吓？ 你话我 唔系啊？呢、這个唔系你提出嘅咧，公民党嘅人讲噶嘛，话要咩挖表演场地？你点挖啫？喂，大佬，画个表演场地俾佢，你又点画啊？你谂住佢话嗰阵时咧画，你记唔记得佢喺赛街嗰阵时咪搞一个试验计划嘅？即系所谓公民党，你老母臭閪，你表演场地你就只能搞得一档噶咋？唔好意思啊，系，所以啲人连搞艺术都唔捻识搞，何人喺度搞？喂，一条街嗰度你只能够容纳一档，一条街只能够容纳一档，呢个系上限嚟噶啦。外国嗰啲系唔会嗱，就算如果佢有好多档一齐咧，就唔会档档唱歌嘅，你明唔明先？ 或者同埋香港啲特别中意唱歌， 唱歌只能够得一档。总之就如果你真系要搞嘅话，屌你老母臭閪，你嘅成条街都喺度唱歌，根本上就已经唔捻 work 啦嗰件事。你老母真系唔捻识嘢嘅。 唱歌两个系会互相冲突噶嘛？ 一定会互相冲突，斗大声。最后就变咗斗大声比赛，呢、這个必然嘅会发生嘅事嚟嘅，所以唔捻识咧就唔好搞，唔好喺度扮嘢，攞个艺术个牌头出嚟喺度打飞机啦，喺度呃选票、呃中产、傻閪、懵捻、臭鸠，你老母拆閪嗰啲点捻样搞？一条街只能够容纳一档，但系呢一样嘢亦都系唔会俾嗰啲友接受嘅，因为嗰啲人要攞嚟搵食黑钱噶嘛。喂，你喺西洋菜街啊？哇，咁我喺点啊？屌你老母臭閪，我喺豉油街啊？吓，我喺洗衣街啊？点唱啊？你老母边度有人啊？嗰度即系会减噶嘛，会有冲突噶嘛， 啲嘢掟翻嘢落嚟。 咁到时嗰个地方，如果真系划得一档，咪又一样有竞价行为，有黑市嗰啲咁嘅嘢出现，你明唔明啊？到最后咁一样系把懒，所以就唔好搞好个搞，呢啲必然系会出现嘅。你谂系要谂呢啲嘢啊嘛，你老母臭閪唔系喺度谂乌托邦嘛？佢哋话咁啊好捻完美噶，搞个试验计划出嚟，又每人玩几多粒钟喺度轮流玩啊？又乜捻嘢画条路出嚟咧？就行 S 字型系唔捻 work 噶？屌你老母，公民党唔捻好啦，谂埋晒用个屎忽谂嘢啦，生上头啦！ 我有生上头， 咪绝对攞有生上头啦！所有呢啲啊，只能有得当嘅就系已经系上限嚟噶啦。冇唔会多于一档嘅人，你嗰啲系好自律噶。屌你老尾，真系多于一档咧，隔篱嗰个一定唔拉去唱歌嘅，系唔得嘅。人哋系根本上系好自律嘅。你如果得一档，你嘈几有谱啦，就唔会令到。 同埋佢哋即系都系冇咁大声。 咪得一档就唔需要大声啦，细细声谭咏麟演唱会都够听到啦，系咪啊？ 即系而家存在香港呢，真系斗大声斗嘈。 咁但系因为嗰条街嗱，如果你开放俾佢搞，就必然唔会得一档嘅，因为人流最 搞系一定会喺街，咁嘅街系人行噶嘛。 咁啊系， 即系有个广场，公民广场搞咯， 都唔得噶。公民广场你都系斩嘈嘅咋，即系 喺嘈上面啲人。 我咁啊冇所谓，咁啊去嗰度嘈咯，系啊， 嘈啊，长毛刷嗰啲。 即系我觉得系太低能啦，谂呢啲嘢， 你一定系远离民居一个，即系唔系一条人行嘅地方咯。 唔系你画表演场地，你点画先系咪啊？你要好似公民党咁画咧，就唔得噶喎。 咁咪濑嘢。 嗰啲公民党咁画咧，就斗大声。你如果每一条街画一档咧，嗱，理论上系得，实际上都系唔得，会有竞价行为出现咧，就会咧令到咧，你就算嗰每一档咧均等啊，我当1000蚊租金咁先算咧，到时个黑市又唔捻止噶啦。到时如果唔系你啊，你老母臭閪，你试下去啊，你唔捻。到时就会有其他一啲嘅非政府人员嘅行为出嚟收钱噶啦，唉，呢啲嘢真系个讲嚟都嘥气啊！吓， 坐轮椅收徒弟， 唔系 到时就会有呢啲行为出现嘅，你放心啦，你一定根本上系冇得搞呢啲嘢。你老母又成日喺度扮有得搞，冇得搞咪唔好搞咯，好简单啫嘛。一定有黑市会收费嘅，你冇谂住西洋菜街俾你搞，就算俾你一档啊，一条街一人一档啊，都会根据每一个地方嘅人流收唔同嘅钱啊。就算我当康文署又好咩，净系收你一个划一单一收费，到时会有第二啲人捧门吉去帮你收钱噶啦，你放心啊。 而家嗰啲球场都有人炒场一样啫嘛， 咁啊系咯，咁嗰个咪竞价行为咯，就因为佢根本上系定价定得太低啊嘛，就系咁啊。佢又好难，政府又好难收。 政府唔系即系理论上唔系为咗赚钱噶嘛，喺呢一 part 度。 系啊，咁佢又唔会定个市价出嚟，会去咩噶嘛？ 咁啊，变咗得闲，即系啲得闲嗰啲人咪 book 晒啲场再卖俾人咯。 系咪就系咁咯？咪就系啲造成呢啲咁嘅行为咯。咁所以你咪白痴咯，所以呢啲系搞唔揾到噶啦，尤其华人地方又唔使搞，唉、哎，最好啊收档全部。咁我哋喺度屋企唱咁又唔见我哋有人抗议吓，系咪先？嗱，有啲益又话一档你嫌多蟹，我当然同意啊，我同意系全面取缔嘅，但系即系嗰啲有中意嗰啲咁嘅扑街啊、左交啊、泛民啊、垃圾啊。中意提出话 咩？中意特别啲 嘅话，系佢哋中意提出一啲话咩划定个范围，我就解释俾佢哋听，点解划定一个范围去表演都系唔捻得，系唔捻 work 嘅，就系咁啦，吓、啊。喂，阿 Angela 就话 I can't hear a thing 喎，佢听唔到啊，直头系。 哦，咁啊。晚安 咯，晚安系。 咁我 哋，咁我哋今晚仲 听到啊嘛？ 仲接唔接电话啊？兴旺诊。 唔系我睇到嗰条友咧话我小气喎。 边个啊？ 即系啱你讲嗰个咯。 唉，唔使理佢啦，我都睇唔到。喂喂，你仲接唔接电话添？ 你中意啦，唔好接啊。 咁啊，接多一个啦，我冇问得噶。 问我。唉，即系你小气，你睇翻自己做乜至得噶。 吓，唔系又唔需要理佢啦，系咁你又话唔需要理佢，咁你又理佢， 咁我讲多句， 哦咁咪唔需要理佢噶啦，系， 唔系 啲人都话我小气噶，我都唔会逐个回应啊， 小气达啦， 咪都唔需要逐 个，小气达系另一个， 咪你逐个回应，你咪自寻烦恼，咪由得啲人噏咯，我觉得， 封咗阿爸就， 吓。高登又有人闹啦，我有个福咩？喂，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我叫阿文啊。 阿文，请讲啊，阿文。 冇，我听开你哋节目，射闹阿黄杨贼咧。 系。 就我想问，点解而家仲有咁多人戆鸠去俾货金你咧？ 戆鸠啦。 哦，咁你澳冇真理教啊？散咗咁耐都有人信啦，冇办法噶、啊。 咁系离谱啊！屌，你话早几年。你擺大龍鳳做到似模似樣咁啊！又記得阿梁振英又成嗰時都話似樣啦，係咪先？咁而家啊打拳又打輸啦，又做埋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啦！啊嗰次又碾爆佢只熱狗啦，係咪先？ 唔係嗰個，我相信咧，又熱狗嗰啲人就即係貨金嗰啲少咗好多好多噶啦，咁少咗。 但係仲夠生存咩？ 誒，夠唔夠生存我唔知，總之佢有按鈕啦啊！ 啊！咁香港啲人好似冇咁蠢啊，啲僆仔又冇咁多錢，但係點解佢可以即係仲可以生存到呢下？我就比較交頭啫，我就梗係支持你哋噶啦。 唔係佢咪按咗樓咯，佢咪已經按咗樓咯，已經佢一定生存到。唔係我哋咧，總之有幾分證據就説幾分話啦，我又唔會話佢收共產黨錢呢咁無聊嘅指控啊。如果呢啲咧就係花生台噏嘅啊，即係我哋就揾到幾多證據，咪係講幾多嘢咯。我相信佢哋係。已经个财政状况咧就已经系好惨下噶啦，如果唔需要按钮嘅吓， 系啊，咁你估仲可以玩到几耐咧？会对嘢？ 我谂2020到啦，就阿郑松泰收皮咪，好简单啫。郑松泰一落选，佢依家聘请个15个议员助理就散兵噶啦，咁咪玩唔到咯。咁佢点 run 落去啫？ 啊，因为嗱，我以前都有听佢嘅节目噶，即系嗰个咩笑死朕咁嘅， 系。 我聽嗰時候攞嚟催眠嘅， 係， 即係上網台聽， 嚇， 即係我就奇緊鳩怪，我係可以聽佢鳩噏咗成晚，唔知你講乜嘅喎。 嗱，我俾個數據你啊，佢依家每一個月咧，鄭松泰議員辦事處出糧咧係19.9万，你當佢20万啦嚇，包埋強積金20万啦，你當。 咁呢二十万咧，当郑松泰嗰个议席咧，如果佢下届选唔到咧，顶唔到噶啦，一个月皮费点为廿万啊？佢就执噶啦，到时会放心啊。 嗯，咁希望佢快啲执啦。 唔系你快极，你都要有个过程啊，要等到2020换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先至执得噶，因为佢依家喂。用公帑幫他頂的那份糧，其實是他請的鄭錦滿、啊、陳柏洋、啊、梁日朗、啊、那些人是全部出公帑的，所以、 啊、那些笑料嘛、 啊、那 些笑料 是啊，那些人如果是用公帑去出糧的時候，那他怎樣都吊命吊到2020、啊、一定吊到的、啊、根本上黃蓉大又用出糧呢，還有那些人又搞熱血鳳凰全部都是公帑出糧的、啊，就 是 这样、啊、你没有过程的，我觉得是、啊、 我早几年我见他懂的款，应该见他应该懒完的嘛、啊、但他又死下他又死不喘气。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说太过灰心或者是太过悲观，对于这件事是任何一件事呢要他收皮、啊、或者什么有个过程、啊、当你知道他二十万一个月这个数是实数来的，那到他落选了之后，没有人会去负责顶的了，这条数就会散班的 了。不过还有现在讲搞政治那些，其实都好像都没什么搞，现在你觉不 觉？那当然我觉得是没什么出路了，我同意一下。 他完全现在是没有的，就是你闹政府，喂他又不收你。 嗯。 那啊，郁敏又没有做议员之后，现在上面那一堆，即是有时都做戏有点都好啊，但系又冇力又冇用。 嗯， 好老实，以前我哋都成日听网台嘅，都仲觉得喂讲啲嘢有咩意思啊？而家就发觉真系个范围越缩越窄咯，即系讲嘅话题都越嚟越少咯。 哦，咁你都系唯有咁，你又多啲支持我哋节目啦。我哋都算系讲得多啲啊，系嘛？ 我有支持你， 多谢。 即系你哋虽然即系话唔系话好多重点咁听，咁但系讲啲嘢就真系真嘅，都啱听。 系啊， 咁你好似阿黄杨拆嗰啲，以前我有时想去听佢，咁我朋友问我你听乜嘢啊，我话冇啊，我就系奇紧鸠怪呢条友可以无厘头冇主题喺度鸠乜喺度吹水，可以吹几个钟嘅，唔系话你哋，系话黄杨拆嗰啲节目啊，即系求其搵个话题出嚟吓吓吓咁笑笑咁，屌真系。嗰下我先犀利，佢面皮可以厚到咁嬌樣啊嘛！ 我哋有陣時都吹水嘅，不過就係有內容嘅，我哋嗰啲都係。 我哋冇所謂，啊、我哋志在係喂放假嘅時候輕鬆一下，大家得啖笑冇所謂，唔係你哋唔係過金嗰扎啊嘛。 哦，咁啊係啊， 你中意聽就得，唔聽又唔得，唔係佢嗰啲噶嘛。以前開頭一聽佢個網台眼係覺得怪怪地嘅，講啲風格咁撚特別嘅，上面又。又成日針揸呢個皇上又皇后呢樣嗰樣嘢，吔笑啊！真係，我成日喺街度撞到佢喺荃灣，成日撞到佢老婆嘅，知唔知啊？ 哦，喺荃灣嗰度做咩啊？ 佢同荃灣撞佢兩次喎，兩次我都伸個頭出嚟鬧臭閪喎，真係。 哦，咁樣喎，咁啊都 係啊，佢間大頭，佢又唔知點解，屌咁你係衰啊嘛，係咪先？以前衰嘢唔知講唔講得啦。我以前聽呢、這個。睇佢个网台咧，佢老婆同喺隔篱噶嘛， 啊、 即系佢以前又冇咁残噶嘛，陈秀慧。咁嗰阵时我就听佢鸠噏睇佢老婆嘅， 系 诶话即系后生嘅时候都仲叫猪圆肉润啊嘛，啱唔啱先？但系而家哇个眼袋又大，讲嘢又越嚟无厘头咁样，唉，我好中意听你哋讲佢嗰啲嘢。 哇，多谢多谢阿文啊，好喂，咁啊有冇咩补充添啊，阿文？ 冇啦，留翻俾下一个啦。 哦，唔系你最后一个噶啦，喂，多谢晒你电话吓。 啊，最紧要黄杨拆快啲落嚟，屌见到唔系汪洋德，屌 佢好啊，情理贵言，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嘅，支持你，好，拜 拜。 拜拜。 喂，咧嗱，最近咧，其实我哋都睇过一篇文啦，吓就匿名嘅吓，用啲假名咁啦。我唔知你有冇睇啦，兴皇陈。 边啊？ 之后篇又系用个假嘅女人做网名啊，然之后就话阿黄杨达准备要咩？即系佢想尝试去解构黄杨达按钮嗰个原因，就话咩左手交右手做数啊，咩做俾广告商睇啊？又话佢最终移民。我觉得嗰篇文嗱，我唔会否定咧，有一啲上市公司咧系会用某一啲嘅方法嚟到去即系做数啊各样嗱，我唔否认呢样嘢。但系黄杨达咧，佢嗰坛嘢啊，我谂佢做咗出嚟，第一就冇人会信嘅。第二， 佢会唔会咁样即系蚀啲手续费走去做啲嘢？我又好保留吓。同埋咧，我觉得咧唔好用呢匿名嘅嘢去写啦。你即系搞罗刹公主嘅翻版啫，系咪先？你已经成篇文啊，已经用晒嗰啲代号噶啦，已经好小心嘅，其实系。吓又唔会构成诽谤，我唔明点解仲要真系用啲写匿名嗰啲嘢咯吓，同埋咧讲嚟讲去又话佢移民，我唔会即系我不即系呢样嘢，我系觉得不可取。你成日话佢移民系有啲人系，佢点会移民啫？边个国家收留佢啊？ 移民系唔需要搞咁多嘢噶， 咪边个国家会收留佢？要搞咩移民咧？技术移民佢有咩技术啊？讲粗口最叻佢啊！ 老千 吓，千术最劲啊！吓， 千门八将知边个？ 咁好啦，你话讲投资移民，佢冇钱咧，已经大家知一莫财啦。咁佢点移民啫？系咪先？佢亲人死紧晒啦，冚家产啦，已经咁点移民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判断一样嘢或者系讲一样嘢嘅时候，起码系要基于好大部分，你要推断、推论或者咩嘢推理冇问题嘅。但系起码大部分嗰个框架都系、那个朗，起码都系即系基于嗰个事实根据先去推断咯。如果唔系，你变咗喺度凭空想象啫嘛。其实系旧年有个人有个女嘅主持咪话唔做嘅喺热狗嗰度，跟住打电话上嚟都话佢准备移民嘅话，黄杨达我都话唔系嗰啲就唔好讲啦，系嘛？你而家叫 嗰阵时佢话政治庇护啊， 系话搵加拿大政治庇护啊嘛，记唔记得啊？旧年打电话嚟，咁我都话唔系嘅就唔好讲啦，因为你咧。一讲大咗讲呢啲嘢，嗱呢一隔成年证明咗唔系啦，已经系咪啊？即系唔好尝试去用一啲嘅嗱，即系我已经讲百几次，唔好用啲大话去激到人啦，否则你会自己俾嗰啲大话激到翻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去按楼，我哋而家未谂得到，或者未谂得通，或者咩嘢，即系到底佢攞嚟系做乜啦？系咪先？即系我哋估佢就财困啫，有啲人唔系咁谂噶嘛。但当你不是这样想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想一个方法去即是帮自己去 想不到就想不到咯。 是的，想不到就想不到咯，就等他悬空在这里咯，你就当他宏愿案咯，你当历史悬案咯，你就摆在这里先咯。到最后你是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出来的，一定是会有的。当然他们现在已经答了个鸡棚，就说、我们推好多广告，陈秀慧成日咁讲啦，实质就可能冇人找啦，就喺度自己自吹啦，话咁我哋推好多广告啦，屌你老味，我哋可以 讲仲多， 我哋推仲多啦，系嘛？屌你老味，我哋讲啫嘛，又唔讲边间公司咪得啦，又唔会构成诽谤嘅，系咪先？又唔会构成失实声明嘅，你一味喺度噏啫嘛，吓、啊！当然佢哋系搭紧一个鸡棚，尝试啊令人觉得有好多广告商去揾佢哋。但是到底他按钮是不是为了去即是 perform 他即是那篇文所写的那一些行为呢？我未必是。那个机会成本太高。他整个盘数出来好了。我当他整个盘数出来有 人去信， 有人去信。有人去信，我当有些我当有些广告商去信，会不会在你热血时报落广告？如果、啊、在这些政治性的网台、啊、是可以落得广告、啊。我告诉你听啊，郑经海唔捻使卖咗个 D 一百俾阿李慧玲啦，好简单啫嘛。D 一百嗰个嘅触及率同埋佢嗰个收听率，一定系高捻过你热血时报多多声，呢个必然嘅。佢财政亦都稳健过你热血时报多多声，佢大把嗰啲海外华侨啊、退休华侨啊喺度听啦、啊，货金啦、啊，大佬嗰啲货好多钱噶、啊，嗰啲系。咁但系当佢都觉得喂。佢都冇廣告噶 D 一百，其實係我唔知道有冇啦。據我所知就冇啦，係咪？喂，咁當年 D 一百都冇廣告的時候，你憑乜撚嘢熱血時報會有廣告啊，大佬？即係我哋睇一件事嘅時候，係咪好嗱？呢一樣嘢係咪好即係好合理先？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D 一百都係一個網台。 或者你再睇下何韻詩個例子咪知道咯。 係咯，你 何韻詩開演唱會係揾唔到贊助嘅。 咁啊系咯，去红馆开演唱会，屌你谂乜张张飞？喂，嗰啲实牙实齿噶，冇人包销噶，系你明？而家好多演唱会系包销啊，好多嗰啲赞助商 sponsor 就攞佢哋自己攞一扎飞公开发售， 派嘅 得个三四成，系啊，即系佢咪包销咯，佢又帮你买起一啲飞，然之后你去派又好，你送俾人又好，咁唔使理佢噶，因为有人买起咗啦嘛，已经系公开发售得个三四成，喂。当你何韵诗嗰啲都俾人封晒嘅时候，我想问你，即系热血时报有乜捻嘢嘅，即系咁捻把炮啊，系真系会俾人放生？我唔会即系，所以我觉得嗰篇文系唔可取嘅地方，咪就系咁咯。你谂得太过乐观啦，嗰啲嘢系。 我当你即系做嗰盘数出嚟，有人信，有冇人落答先？有冇人真系实牙实齿攞真金白银去你热血时报卖广告先？吓、啊，冇计佢笨唔笨柒啦，净系你个政治取向啊，你搞港独啊乜嘢嗰啲啊，老系咁搞啊，已经唔会即系一个营商人系已经唔会即系黐埋你嗰度啦，仲话落广告，系咪先？ 即系边个落唔惊咪微博追杀咩？ 唔系你话我落广告嗱，我当系一个商人啊吓。我真系一件货要落广告，我当我唔去计较呢啲政治取向乜乜乜乜，我落都落 D 一百啦 ，D 一百嗰啲人嗰个消费能力一定高捻过热血时报嗰班啦，皮甩骨货金狗啦，啱唔啱啊？嗰班有冚棒咧，即系退休人士又有，海外华侨又有，喂，个个都系俾得起钱嘅，消费能力高嘅。如果我真系落广告，点解唔系 D 一百落啫？系咪先？即系唔系讲紧计较政治立场啊、节目质素 whatever， 净系真系讲紧个 waiting 啫。嗰、那个真噶嘛，人哋嗰个系啱唔啱啊？点解唔去嗰落啊？你解释唔到噶呢样嘢系，咁你大家都系推断啫嘛，系咪啊？咁所以嗰篇文有人贴去群组，我都冇 share 就系咁解。因为写嗰啲嘢出嚟都天方夜谭嘅，真系吓。啊唔系有啲人话佢坐监咧，佢嗰个打甩咗，鸠坐嘅嗰个系阿黄杨大嗰个鸠坐。 冇案底嘅， 佢冇佢烧咗噶嗰个案底系，因为佢鸠坐后屘打甩咗嘅系，佢为咗选举而坐监啊嘛。 即系为咗呢个备情牌啊。 系，跟住2012年嗰次坐完监，跟住佢打甩咗嘅吓，跟住阿谢伟俊就变成一个帮佢打甩官司嘅一个帮过佢嘅契弟，咁啊就咁嚟噶嘛。 系。 即系谢伟俊就变成帮佢契弟系咁嚟噶嘛，就系其实人哋俾面郁文嘅啫嘛，吓、啊、就系咁啊！即系我解释我点解唔信嗰篇文人，因为好多人话佢去移民啊，去乜嘢移民咧有好多方法嘅，系咪啲亲属啊，或者系咩投资啊、技术啊、九啊几样啊，系咪专才啊？ 即系冇一样啱佢。 但我谂佢样样都唔系咯，系咪先？吓、啊、咁所以我唔会相信咯呢啲嘢系，即最紧要大家都是基于嗰个事实的根据 去判断嘅啫，吓、啊、就系咁啊！即如果大间公司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即系嗰篇文写嘅情况出现咧，嗱、啊，我觉得唔出奇嘅，吓、啊，即系话咩左手交右手啊，咩整呢个盘数出嚟，好似有好多生意咩，我觉得唔出奇嘅，因为第二间公司佢嗰间。就 即系佢嗰个都维唔到皮噶啦，佢就算揾到广告，佢用嘅钱揾到仲多 吓、啊。因为你要记住咧，佢依家有20万人工咧，系郑松泰嗰度出紧嘅吓。呢、啊這个数字系好确实嘅，你查立法会图书馆有一查嘅公开资讯嚟嘅。咁你话佢话咩？咁佢搞几耐咧？佢个台吓，佢得2年时间嘅啫。依家你距离2020年嘅9月。就出埋最后一期粮噶咯。如果万一多数啦吓，阿郑松泰连任唔到，嗰20万黄杨达唔会啃噶吓。佢唔会真，佢唔会攞自己嗰个荷包里边钱请阿郑金满噶嘛。万二蚊 唔系攞到好多啊， 1200蚊都唔会噶嘛。 佢唔值咁样 吓。咁所以就系我睇法就系咁咯吓。可能大家即系嗰个。嗰、那个基于嗰个资讯，大家不完全啊，或者各样啦、啊。由我睇系嗰个佢写嗰篇，即系嗰个人啊，匿名写嗰篇文嗰个机会发生嘅机会率系好微咯。你谂下，你作为一个广告商，点解 D 一百都冇广告啫？解释唔到噶，系咪先？你都系政治立场嘅啫，系嘛？又咁啊？有人话20万即系点？20万嗰个数点嚟咧？就系郑松泰议员办事，即系咧你郑每一个议员咧，佢咪有嚿钱俾你开办事处啊、租金啊，同埋出议员助理，即系营运津贴啊。咁啊有一嚿钱咧，每年260几万咧，就俾个议员咧去派片嘅。其实俗称就派片啦，其实即系请嗰啲议员助理啦。 即系长毛就专请议员助理陪佢示威啊。 系啦。咁啊，鄭松泰請嗰啲議員助理咧，每個月嗰個支出咧係20万，19万9千，即係20万啦，大概嚇。咁呢一嚿數咧，嗱2016年嘅10月咧，即係啱啱鄭松泰當選嗰陣時係9万几嘅啫，即係一不停咁即係暴增噶啦，那個成本已經係，你知唔知啊？ 即系起个得噶啦，咁咪请太多废人咯，又陈柏杨，又屌你老母，又郑锦满九啊几个废人，因为2016年10月嗰阵时郑锦满仲未去嗰度做噶嘛，佢坐捻完监出嚟先至去噶嘛，知唔知啊？跟住就即刻飞起咗郁文啦，飞起咗 my radio 啦， 即系都系以做呢个自然助理为终身职业嗰啲人。 咁嗰度实牙实齿，现兜兜有萬几蚊收嘛？可能佢平时啲节目货金冇咁，即系节目月费冇咁多，我唔知啊。呢啲我唔知道，我估啫，我唔知道。咁但系即系你咪见得到咯。咁个20万点啃得落啫？黄仁达唔会啃噶，吓系咪先？所以我嗰个判断就系佢会，即系头先有个益友阿文话佢几时收皮。我想他没有那些钱呢，他那些人散兵就收皮咯。啊、 即是选完，即是选完输了就收皮了。 为什么是一不通的自干五啊，自干二啊，自干九啊，即是自己带埋份粮贴埋钱就去做热狗。 自备干粮的热狗。 自备干粮的热狗不会的嘛。即如果会的话你抵他继续运作下去啦，有些世界上有些减撚样的人的时候。阿辣就19500嘅，吓、 啊、阿辣， 阿辣啊， 讲清楚啲， 辣文痴啊，嗰个又 啲人唔知啊嘛。 哦，阿辣就19500啊嘛。 阿Tony张问阿辣几钱人工啊？ 系咪19500咯？ 高咗啦，系嘛？以前冇咁高啊。 以前咪18000，咁你即系反骨就多1500，咁你即系屌你老味啊！ 1000买起个人格， 1000买起咗阿近文之嘅人格咯。以前去郁文嗰度，嗱我听闻啊，佢都18000噶啦已经。你有乜捻嘢意思啊？呢啲人你话系咪冇捻意思啊？有啲人话咁多啊，系啊，咪咯。咁所以点啃啫？唔通啊？郑松泰落选之后，阿黄杨达从残秀位会出每个月19500请近文资咩？点谂啊谂都唔会啦。 问下阿汪残觉得佢值唔值呢个钱啊？ 唔系你问下汪门残士值唔值呢个钱啊，大佬？ 汪门残士 咁会系啊？佢唔系汪门残士啊？ 即系讲阿残好难记啊嘛，残士齐啊嘛。 哦，汪残士咯，佢咪全汪残士上堂， 有两只残士嗰啲咪讲到似， 咁佢咪啱咯，佢咪汪残士咯。唉，又可以整个呢个天空小说啊！真系屌你老味，真系咁你话系咪？嗱，我哋啲税，Ivan 话我哋啲税金就系俾啲咁嘅垃圾系啊， 即系唔知呢啲嘅好多都垃圾咯。 你留意一下，唔系你泛民嗰啲都系好多请埋呢啲咁嘅废人，然之后上网即系做打手啊，揼我哋都有噶啦。咁 嗰啲咩黄浩明嗰啲啊？ 唔系咁嗰啲我唔知道，我真系冇查过，你唔好讲嗰啲，因为我哋要我去，即系我去查嗰个文件，就系查郑松泰啫。其他嗰啲我冇查到噶，兴皇陈，所以你 做唔足啊？ 咪所以你话黄浩明系唔系议员助理，我都真系唔知道，我查一下先知道。如果系嘅，下次话翻俾知。但系咁，你嗰啲泛民嗰啲有噶，就算即系闹下我哋啊，咁嗰啲冇，因为佢冇叫人货金啊嘛，你明唔明啊？同埋佢冇帮手走去，即系佢冇喺度妖言惑众啊，或者冇喺度嚟制造混乱啊，分裂本土派嗰啲咪，因为佢分裂唔到嘛吓。 咩嘅热狗佢嗰个好高，即系好大嘅只狗就系咩咧？要网战啊嘛。 吓网战咪请呢班友翻嚟咪就搞呢啲嘢咯。 即系网战咩？上网屌人咯。 吓咁你冇噶，咁佢喂唔系咁多 account 点嚟啫？系咪先有啲高登乜登嗰啲？你咪大家谂下嗰啲 account 点嚟咯？ 佢点会咁得闲咯？ 系咪有啲人认 真复嘅话，你就知佢好得闲。 咪咯，喂，有啲人话我成日玩 Facebook 好得闲，你唔好白痴啦！玩 Facebook 咧，嗱，你又真系第一，我唔会打，甚少打超过100字嘅 status 嘅，我当 Twitter 咁玩。因为老实讲，那个 Facebook 系咪先？咁你好啦，啲人话我成日玩 Facebook 好得闲，我唔同意喎。哇！我得闲得过嗰啲真系全职受薪，真系做议员助理，真系开90几个 account 上去高登做打手嗰啲人，系咪先啊？ 我哋嗰啲算系打得好少字啊！你睇下嗰啲啊，高登嗰啲啊，大把啦，里边嗰啲咩人啦、啊，系咪先？吓、啊，你话俾你叫佢哋宣誓啊，逐个每一个人系嘛？吓、啊，如果唔系打手冇收钱嘅咧，就死老豆、老母、死老婆、死仔女啊！你睇够唔够胆发呢毒誓啊？嗱、啊，唔好发啊！话俾你听啊，有版你睇嘅黄杨达、陈秀慧啊，有啲大陆帽嘅黐埋去系。个老婆勾佬都有噶，养啲宠物又死噶。唔系我吓你啊，你自己如果你信呢啲嘢嘅，你唔好乱咁发毒誓啊。吓、啊，有版你睇噶啦，咩人啫？嗰啲咪黐得埋热狗嗰啲咪系咁咯，话捻咗你家散人亡噶啦，边有讲错啫？你自己谂下啦，嗰啲做打手嘅吓。啊你夠膽發啦、啊，發毒誓啊！話你哋嗰啲做打手嗰啲唔係啊！嗱，上網狂啊笨柴，一樣有效噶，個天睇到噶，唔好亂嚟啊！唉、哎，真係你有眼你見噶啦！你而家嗰啲人係咩人啫？你而家嗰啲搞成點啫？嚇啊！就係咁啊！唉、哎，我唔識啊，係咪報應就？總之就有版你睇，呢啲叫做唔好亂噏。系嘛？咁啊，兴旺诊你冇咩嘢补充添啊？ 冇啦， 冇咁，我哋下个礼拜就再公投噶咯，电子公投噶咯。 好啦， 好啊，我哋就唱晚安歌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好啊，多谢各位益友收听，拜拜。